翻，我唔知点解，冇唔使解释嘅，想狂跟 copy 都唔出嚟。我又 copy 唔到，哎呀，开始咗添，因为我行5分钟俾我做啲嘢。喂，hello，唔好意思啊，真系开埋呢个 Facebook 嗰边先。喂，因为我仲未 copy 到条 link 啊，正话。喂，hello，online 咗啦。 系系， 呢个系 YouTube。 哦，呢边系 YouTube， 呢边就系 Facebook， 呢边系 Facebook。 打个招呼先，双枪行。因为呢边未有人入嚟，呢边已经有人入咗嚟啦。 好劲，好劲，两边。 系啦，两边都未点样对付，有啲 focus 唔到嘅情况有时。因为我睇翻上次咧，又系呢个情况咧，只眼唔知望咗去边，好乱尽。嗱，呢下都已经乱尽啦。头先唔知乜 copy，几多 copy 唔到条 link 咧，咁所以。哦，佢唔系 copy 唔到啊，佢加咗落后面啊，咁样 OK，可以啦。OK，好，正式开始啦，不如咁啊。咁咧，嗱，有啲朋友可能未知道边个叫阿鬼嘅，不过鬼都唔知嗰啲咧，就肯定你系新嚟噶啦。因为鬼你上年嚟过系嘛？ 我嚟过两次啫嘛。 上你冇一年啊，第一次唔系对上一次 一年 呢度有冇嚟过？ 有嚟过呢度 呢度嚟过啦，旧嗰度嚟过啦， 旧嗰度有咩？旧 你着件扎染衫噶嘛？ 系喎、啊， 点得？我咪仲问你眼睫毛咪自己走 啊？系啊，我唔系夹嘅，唔系夹，记得嗰次系诶嗰度 嗰度 煤气股嗰 度土瓜湾冇错，系咯。喂，今次咧即系搵你嚟做乜嘅咧？即系因为咧，而家咧要一洗以前嗰、那个。嗰、那個形象，因為我以前咧成日都杞人憂天啦，都有鬼有文啦，兼夾成日都即係對個社會啲嘢，而家唔係唔關心，不過咧即係用另外一個睇法，同埋用另外一種角度去剖析翻咯。即係如果唔係好快死嘅，你知唔知？因為今年好多信號就叫我唔好咁樣做。 唔係，其實係冇得做。 雖然冇得做啫， 冇嘢可以做嘅。 因為咧，我今年已經有三個朋友咧，比我年輕嘅已經陣亡咗。有啲好熟，都系心脏病、血管病。 哦，即系真系挨到走咗。 系啊，有啲专登走去做运动，都唔系好剧烈啫嘛，跑下步啫嘛，即系系备战呢个马拉松咁样嗰啲咧。 依、這个冇得救啦，即系而家个社会系好多人都嗰啲，佢表面上健康，但系实质系，我唔知系人而家表感觉上 sell 紧一样嘢好长命啊，定系？定系我哋真系长命咗，但系好多人系、啊這个好，依、這个又唔好。 但系长命咗，你冇留意个 quality 好唔好啊嘛？ 唔好， 咪系咯，你唔好咁长嚟做咩咧？ 翻工啊嘛， 你系要嚟贡献社会咯， 攞嚟翻工啦。 你唔听到而家啲人咒人咧，有啲新嘅套路嘅咩？ 唔知， 即系希望你长命80岁，但系又每年做手术嗰啲咧，哇，真系毒到咧。 嗰啲醫生好開心咯， 醫生開心。其實醫生好多時咧，即係 小手術都十幾萬。 有時咧，嗱，今時今日嘅醫生咧，頭先我同你食飯嘅時候咪講咧，而家醫生冇乜醫得噶嘛，即係你冇咁樣直接講。 我冇咁樣直接講，但係咧，我係好多應該都冇醫得啦。如果唔係個回收唔會變到咁嘅。 咁但係我諗深一層，如果佢唔係咁做，都能捱落去喎。 哦，咪到佢猝死咯，係咪先？係 咯， 即係。佢都係咩？人不為己，天诛地滅。而家有咁多問題，就係落到喺佢手，佢去選擇幫自己先咯。 冇錯，即係佢為一份工啦，為咗佢供嘅嗰層樓啦，為一個仔嘅學業啦，為咗溝個打女啦，咁啊好多考慮都要繼續聽聽話話做落去噶嘛。 我深信係有好醫生嘅，我都。即係覺得唔會係全部100%係 咁，當然啦。 但係有個大問題就係，即係90%都唔得啊。 咁我冇正式統計過， 即係我聽翻嚟啊。我哋有幾可聽到話話誒好平件事啊，真係幫到佢啊，冇幫到想幫到㗎，個聽診都幾廿萬咯。 係嗱，譬如好簡單，即係近少少咧，我有個小學同學都係做醫生嘅。 嗯， 即係讀緊書嘅時候，差唔多畢業嘅時候，我都一路同有來往書信，或者翻嚟大吃大喝咁樣。嗰阵时佢俾我印象捷古华拉咁，即系为咗世人嘅即系嘅健康有个使命，成日都声讨紧佢啲师兄做紧啲乜嘢，点样整啲假药俾啲，即系啲药食你唔死，即系又冇用嘅，系医心理咁样，佢声讨嘅，即系要呃你多啲钱啫。 啊，即系有人冇印象噶， 哦，唔紧要啦。 135我有上过嚟两次， 系 啊，讲埋嗰个先，好快。 嗯。 咁、 嗯、 于是乎，佢真系执咗业嘅时候，佢、 嗯、 咪变翻嗰啲师兄咯。 哦，咁啊系，冇办法噶，那个 system 问题啊嘛。 系啦，喂，咁啊， 社会嘅错。 我哋首先招呼下佢哋先啦。 好。最精彩嘅呢个。 系啊，我哋咁样玩法系最好，即系大家有得倾。 恶徒要行巷道，马队135 high 老探，大力水手789度， 仲 要穿到马队135正。今晚讲鬼故， 又讲鬼故，佢 家 鬼唔系都讲鬼故啊 ！Life 都俾校脱插咗个断广告，系咪净系我睇到？ 唔系，我都睇到。 唱 Jackie 阿姨度 ，Jackie 阿姨，你识噶？定系啊？ Jackie 阿姨 咩意思啊？ 唔明 唔明喎、啊，可唔可以解释下？嗱、啊，即系又要同啲朋友 YouTube 嘅，尤其是好多人咧，即系虽然即系大家好似倾紧偈咁，我哋讲嘅时候你即刻答俾好爽噶嘛、 啊， 但我哋咧有时 miss 咗咧，过咗咧，你要好 complete 咁样打一句出嚟咧，我先可以成功答到爹嘅、 嗯， 因为我就其实唔系咁聪明嘅啫，我睇你半句我唔知你想讲乜嘅。 唔系，同埋就算聪明呢个钟数咧，个人都唔会好醒嘅，其实。 啊、我又 OK 喎、啊，月夜有機喎呢啲。 我本來都係，但近排真係唔得。朝頭早九點就響第一個電話。 唔大鑊， 你唔醒都要聽啊，大佬。 哦，嗱，因為 Siri 又罷工啦，咁唔緊要啦，又重新 highlight 過。你耐唔耐罷工？ 唔係喺我心目中咧，其實你已經係比我高好多班。 Hello 探長，好耐無聽 live。 喂，好啊，歡迎你啊！ 今晚好熱。要开翻成个大半月都冇开记冷气， 系我都要开冷气。 Ultraman 数96 high high Alan Chu M H 八探长，两个星期冇见， 群 狂 message retracted。Watch you 喂，嗱 ，Watch you 市堂伦敦依家日光日白都系得3度， 哦、 洒咗少少雪添。 咦，你喺伦敦啊？ 太阳晒升咗，啲窗能去 heat plenty high high all。El Nami 真系有细声 ，Model 135我冇印象亚鬼上过嚟 ，Name High， 富山矿 High，Model 135做初运动仲大镬，蠢能可今日好细声 ，So so he， 行行大声少少会好啲咯 ，Archon High，Wall June 上年讲鬼故加摄影行业 ，Living Chun He，Salon One High All，Hello。嗱，尊重要求大翻声啦，因为是咁的，今日我加咗 compressor 咧，我头先阿鬼未嚟之前咧，我喺度狂嗌咧，自己疯癫咁嗌咧，嗌到唔拆为止。哇！而家拆唔拆？应该拆咗。喂，而家又点啊？有冇拆到先？嗱，我搞掂个声先，因为我自己冇得听咪咧，好乱尽自己讲。嗱，而家嗱又细细声，讲到好大声，系咪拆咗啦？请问？嗱，等你哋复我，我先继续啦，好嘛？ 呢边人气多啲。 哦，即系讲紧比较呢边。 边边系边边啊？嗱，另外一边系咩啊？ 嗱，呢边就 YouTube。 哦。 咁我招呼埋 Facebook 卡、哦、，Facebook 啲朋友有啲咩讲先？ 系啦，系啦，系啦。 因为而家好爽皮啊，两边都呢边就真系的确少人啲，直头冇乜人。呢边有啲台湾朋友入咗嚟。啊，揿错添呢个。 今晚主题系扣肉啊，其实。 啊，系喎、哦，扣肉你先煮先。 唔系食啊，系自己演变成为一嚿扣肉。 哦 ，OK。咦，呢边未出喎、啊、呢、這个。 我真系唔知边。 其实而家手忙脚乱咧，八爪鱼咁，我慢慢都已经适应噶啦。喂，啲声点咧？麻烦大家帮我 mon 一 mon 啦。而家有冇大声咗咧？因为领大咗两格。少少拆啊！ 唔好太大声就得啊！ 哦， 咁我而家会唔会好大声？ 唔系你今日嘅能量咧就唔会拆嘅。上个礼拜嗰两条友咧， 吓、 哦、就拆到飞起嘅，因为我哋 好大声， 即系零至一百，哇！狂笑啦， 唔得啦，我真系唔掂啦。 今日嘅能量唔系好得啊，我听到都，因为你屋企装修，我听讲系咪？ 系啊，整屋整间房咯。其实头搭尾都执咗差唔多成。一年啊！ 哇，即系长期整耐喎。 系啊，好多嘢搞。 嗱呢边就唔会拆嘅，因为 Apple 咧个麦收音好先进噶啦，佢个 compressor 好 intelligent。 自己会 系啦，冇错啦。 高高低啊，你讲电话你都知道。 系啦，冇错啦。睇下先，嗱呢边真系都好少人留言啫。七号 你好啊 ，Marty 呢两边有啊 ，Ken Mark 啊咩 ，Chi Cho Chi 咩 Chi 你唔识读添 ，Chi Ho I， 我真系觉得好大镬，全部都系唔同。 唔系因为呢边咧，其实可能系两边都有嘅，但系只不过咧佢嘅名字可能唔同咗咧。 唔系啊，用英文字打中文名啊。 哦，系啊。 但系有阵时我唔知佢系咩名啊嘛。 系啊，好难读噶，因为嗰阵时咧，你妈妈。出世嘅时候登记你个名嘅时候呢嗰条友可能系鬼佬嚟㗎嘛。即系讲下 咁系咁 六七十年代呢咁佢求其乱音译尤其是乡下音译埋㗎嘛。你识唔识得姓余嘅人喺度 YI 呀姓余㗎嘛。 唔识。 即系三文鱼呀、啊、嗰、那个鱼、啊。 哦、三文鱼。 係啦冇错鱼蛋呀嗰啲即系有呢啲音㗎嘛。 冇鬼故呀、啊、冇。 你唔系你唔 想鬼故除非突然諗起啦。 哇、哦、我真系有少鬼故同大家分享下。 好啊。 哎、不过我不可以在电话分享原因我电话用紧要嚟 live 啊，因为是阿活生生最近的事嚟嘅啫。 Jack Jill， 嗨，大家好。 Hello Jack Jill。 Alice 冲时 ，Kenley 系啊 ，Ultraman 数九十六，大声就拆啦。L Nami 啦鬼梗系想过嚟，嗰阵个个都赞佢好靓仔，绝撇除一。Hello。同香港嘢唔好太大声就得了。有个有少少拆 ，Terence Wong 系阿后尾大声就拆咗 ，Kenley 大声咗 ，Ultraman 数九十六 ，Y T 星儿交屋企句号。 OK， 力行 Olivia 咁夜讲鬼故，吓死人魔。 咁唔通食晏讲啊？ 唔系问题。 有个 Hello 探长 and 嘉宾， 已经 正常讲嘢。毫米好 ，Kenley 哈哈哈，零一百 ，Kenley 大声咗，入迷咗 ，Emily 走堂先听到 live。 哦，喂 ，hello， 喂，咁咧，头先讲到边度啊？ 医生嗰啲嘢咯。 哦，系啦。 健康问题，你话有三个朋友走咗 啊 嘛。 哦，系，即系有啲我真系直接朋友啦，有啲咧就系好朋友嘅朋友啦。 啊。 咁咧，同埋有啲我嘅旧嘅。即是老闆的朋友即是我以前、啊、因为以前我做音响的嘛。 是啊。 那音响行业大家都识原因就是成日都找 freelance 啊探班啊。 是啊。 以前很太平的。即是不像现在那么多商业秘密的以前没有的真的。那所以呢我认识得人家的老板肥文我有个 friend, 他老闆刚刚又走了。那我要默哀15秒来悼念一下他啦。 嗯。 因为那个老板呢即是他影响这行都挺大的。因为那时候一间你谂下，以前香港有得做嘅原因咧，即系行行都有得做咧。嗰啲恐龙级嘅录音室，就同埋啲唱片公司，唱片公司系 provide 埋录音室俾啲 artist 或者自己揾人啊，甚至乎宝丽金为例啊。咁佢有间自己录音室咧，有大有细，细嗰啲咧长期揾人嚟试音嘅，即系成日培育到有更加多人可以入到行。咁好多揀擇底下啲水平咪高囉。咁、但係而家喇喎出碟嗰啲係咩人呢、就老豆起碼有100万等喺度揸手先至可以准你個仔去先揀你。 最猛係咩呢其實唱得嘅人好多。 係冇機會咋嘛。 冇機會。 係啦冇錯。 完全冇。 咁但係而家通常嘅講法呢我有時去唔同 party 飯局呢嗰啲咁嘅廢佬呢都成日而家啲歌一啲都唔好聽完全唔得。 唔系而家啲歌手唔好听，系而家唔好听嗰啲去咗做歌手啫。 唔系你冇机会听到 好啲。好听嗰啲去咗可能有啲 live 嘅表演啊，即系可能真系你边有主流嘅机会。 或者幕后代唱啊，唱广告歌啊嗰啲都唱到好。 啊，嗰啲已经系好老好。 嗰啲好彩噶啦，已经 好彩噶啦， 入到行啦已经。 其他嗰啲系佢有把声好好，佢好努力做，但系。你冇人識佢咯， 係 啊， 我係見過好多好好。 咁所以頭先講嗰位朋友咧，我諗好多人都識佢 OK 星， 嗯， 即係其實好唔開心嘅，啱走嗰度。原因咧，佢嗰陣時係一間indie 嘅錄音室啊，所謂 indie 唔係好似我哋 indie band 咁，即係自己斥資嗰陣時一部 reverb， 即係回音器啦， 嗯， 有個牌子叫 Lexicon， 嗯， 就堪稱工業裡面嘅龍頭，人人都用佢嘅。嗰陣時又冇第二啲牌子啊。 嗯 嗰部佢淨係一部嘢咧，一個 unit 幾個 U， 另外一個 remote 咁細，計數機咁大啫。咁佢係 generate 到一啲好真實嘅回音，好似一間房咁。 哇！但係 嗰部嘢廿幾萬。 係啊，可以好貴，我知道。 你諗下嗰部 reverb 可以買一層樓㗎啦，以前即係佢個年代咧。咁但係佢又斥資，可能佢又副幹都唔錯嘅，咁細老豆整翻幾層樓。咁佢咧好利用到幾層樓咧就。縮龍成寸就投資到錄音室，咁佢出嗰啲咩碟呢以前以為大公司先有碟出咩？但係細公司又有劉美君， 即係跌喺嗰度嘅。南美軍呢啲又係真係憑實力噶嘛，冇乜 support 噶嘛，仲有 Raiders。 啊、 又是沒有大公司的嘛， 他現在劉美君現在出來唱回、錄了幾隻都好聽、 即是說那個錄音室以前就是哇，即是你只要你有心機做做得好，你就有機會呢可以跟一些大唱片公司抗衡的，以前那個年代即是我們說80年代嘛， 沒有 了，現在現在什麼都死了大哥，現 在你說什麼都好啦，他以億計的嘛，那你做了少少成績、啊、那就說啊，都冇一個億咁喎，咁點啊？開始唔到噶咯。 雖然而家錄音室咧就人人都整到嘅，我呢度都錄到唱片嘅，但係個時代唔同咗啦嘛。即係嗰陣時以嗰種， 而家就唔印唱片啦。係，而家 係即係講緊嗰個年代。 但係我又見咧有啲 live 咧，即係香港人嚟嘅應該，因為佢唱廣東歌嘅，即係唱廣東話。 廣州人都得 嘅。哦，咁啊有可能。咁總之我見喺 live 篤入去睇，哇，好無聊嗰日。 係。 正常我係冇時間讀呢啲嘢，咁我聽到有個人喺度彈啦，咁啊有個女仔喺度唱，但係淨係影到下巴嘅啫。 哦， 哇，好聲嘅喎。 哦，係咪 Vivian 啊？ 我唔知邊個，我冇睇名。 黑白嘅冇彈，自己彈吉他自己唱。 唔係，隔離有個男仔彈，佢喺、隔離唱。 係。 咁我諗都唔係主流嘅，不過我見到好多人留言。 係、其實嗰啲唱得很好嘅。 好好，其實好好，但係你諗下，我哋嗰個年代就係翻屋企睇電視嘅嘛，已經。一定係。今晚就一定有一兩首新歌俾你聽下，有邊個上台咁樣？ 以前啊嘛， 以前咯、 啊， 而家你即係個電視你唔會睇噶嘛， 係， 因為佢真係俾翻啲你唔想睇嘅嘢。 係冇錯，喂，而家佢哋面不紅耳不熱嘅喎、，produce 呢啲節目俾你睇嗰啲人咧，佢、唔知即係當打份工嘅啫喎。 男女主角60歲啊嘛，平均係， 唉，但係仲要扮30歲啊嘛， 都唔使，佢冇扮， 唔係有啲啊講緊嗱，譬如。講咗個誒 點扮啫，大佬恐龍點扮只老鼠啫， 有個 搖 有個搖擺巨星綠兜幾嘢啦，但係而家都成日都扮30-40歲嗰啲角色嘅。 啊，我唔知， 唔好講邊個啦。我本來好欣賞佢嘅以前。 唔係你諗下西片都係㗎，你西片 Tom Cruise 都仲係。 哦，得一個啫。 都唔係㗎。 通常老就認老嘅。 係得佢唔係好認咯。 因為佢識劉德華啊嘛，冇辦法。即係人哋都得咯，點解我唔得？即係同啲製片講啊，我點解唔得啊？我唱歌仲得， 跟住佢好簡單。你睇完呢套戲，跟住我再去戲院睇，咁另外一套戲新上嘅，咁啊完全成套戲啲人你都唔識嘅。 係， 咁跟住好唔好睇咧？又真係冇咁好睇喎，即係啲資源走咗去啊，定係咩咧？我細聲咗啊。 可能你 relax 坐得冇嘅，唔緊要，我睇住嘅。你繼續講，啲資源走咗咁點咧？ 啲資源走咗去，咁你 Tom Cruise 拍到戲上年，咁今年又上第二套戲，咁你唔好話啦，即係最紅嗰扎全部出曬去。一定有上大片噶嘛，跟住咁，但係有啲新人嘅，佢啲片就變咗爛片咯。 嗯， 其實爛片爛喺邊啫？你劇本好嘅俾咗邊個？你嘅 cool 好嗰啲去咗邊個？個 budget 嘅監製好嗰啲去咗邊個？咁佢都係揾食啫嘛。即係調翻轉，你問我，喂，有單 job 冇意義嘅，不過有錢嘅，你都做咗先啦，係咪先？我都要食飯。咁但係有單有意義嘅，我都要排到冇其他嘢阻住啦，我係專心去做有意義嗰單 job 啦。咁你先會有個作品出嚟㗎嘛。 嗯。即係都即係其實你講得太高層次啦，如果同香港嘅娛樂事業比咩意義唔意義啫。喂大佬。 喂你有㗎即係我同啲剪接嘅。 咪你有啊，即係講主流嗰個媒體啊。即係譬如你講無線啦。你講嘢好簡單。 喂主咩流啫。根本上得一樣嘢。最頭頭呢就係俾錢嗰、那個。 嗯。 俾錢嗰班係咩人呢就係、是、想收錢嘅啫。 嗯。 佢俾錢嘅原因係純粹想收錢。 係。 最好我抌3000万賺一億。 但係又唔係全部都係咁㗎啦。譬如你睇太陽娛樂咪唔係囉。佢有時做啲嘢賺唔到錢佢都做㗎喎。點解釋呢 人哋睇唔係睇一年抌一套戲㗎嘛。佢係咁樣一嚿。 嗱英皇都係㗎英皇都唔係賺好多錢㗎喎。 你又知佢唔賺錢。 英皇喂即係如果你睇票房啊。佢背後賺咩錢我唔知啊！ 英皇集團嚟㗎嘛， 係咁，但係佢拍啲片，其實老實講，你唔好理好唔好睇，唔好理題材係點，但係佢喺個 crew 即係前期嗰個層面，佢真係拍得好好啊！老實講， 有 我其實一套我一套都未俾過錢睇，但有時唔好彩地坐喺啲餐廳啊或者飛機啊咁樣見到前面嗰度有， 簡單 即係有時拍見佢拍得好靚嘅，但係套戲完全冇講冇人知喎。 香港嘅戲係以前嗰啲好睇啊嘛。70-80年代90已經係， 我覺得真係唔公平咁樣講，因為以前我哋個個都有睇，但係而家啲你未睇就話唔好睇啊嘛。 我咪未睇啊，有一上即睇啦。 你有冇？我話而家嗰啲戲， 一上即睇， 你都有睇嘅， 有 你有比較嘅， 有比較。 其實我係撈片嚟生活嗰啲人嚟嘅、 哦。 我係開即係好似探長咁啦，就我冇呢啲咁嘅 tuner 啦。我通常幾個 mon 拼埋咁樣，幾部 notebook 咁樣，我做緊嘢。係啦，好似炒股票咁，我做緊嘢，我又聽下探長，但係又播住個劇集， 嗯、 我兩邊一齊。 哇！你咁勁嘅，我就真係望聰明。我運作唔到咁樣。 唔係啊，因為你聽網台節目嗰啲，我唔使用隻眼睇噶嘛。 好多朋友都係咁講喎，我扭大翻你支麥少少。係 咩？ 因為你又唔係好到標喎，見到。 哦，要。 我就你唔好你就。 哦。 應該好嘅而家。 係咩？係咩？係咩？點啊？點啊？點啊？ 有冇好啲啊？拆咗喎。 啊！拆咗。 你拍手掌嗰下。 我拍咗，我唔講嘢得唔得啊？ 講 嘢。講 嘢冇問題，應該靚聲嘅應該。应该好聲嘅，睇个标嘅就我都系，因为我望一望啫嘛呢度。我试下望先，你继续讲。 好啊。 因为而家望唔到嘅，你太近啦，你即管试下。 我太近，你讲个个麦太近。 即系我同你个口太近，咁、 哦、 所以望嚟冇用嘅。 呢个系冇可能嘅、 okay。 大家接受呢、這个。 尽量啦，系咯。 大劣产品必出劣嘢。我系咪佢嗰个系咪个劣嘢少少力？ 系啊，冇错。 刘仁生呢一边拆 ，Cliff 朋友 ，Alan Trump 个标题系鬼故、哦，所以 边 一边小明坐火车喺呢个位，绝撇齐一广西都得，绝撇齐一大劣产品必出劣嘢 ，Rose City 咗，两位好， 我唔紧要， 大家好， 我都未入正题， 我唔紧要，我哋个正题可以完结之前咧， 系 先至会决定， 都冇规定嘅， 啊唔系，我讲我人生完结之前， 哦 ，OK， 系啊。做得我是嚟玩嚟、 啊、我 领 错咗我个咪。 哦，唔怪事啦。 盲咁样领系唔上啊，盲领。嗱，咁应该有翻唔上啊，斤两啦。你成日讲嘢。 喂，其实呢个系咪关事噶？ 呢、這个教授 Otto 因为唔得闲整嘅。 咩嚟噶？ 呢、這个 compressor 嚟嘅，我今次就系用咗个千年拆翻出嚟用嘅 compressor， 未用过嘅，其实买翻嚟都。咁我喺土瓜灣嗰度執返返嚟嘅最近，咁呢我都係唔夠線嘅，而家全部行 mono 嘅，我又未得閒研究佢，但勝咗呢自動導航全部都係 auto 暫時。嘩 嘩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 所以我係唔敢掂嘅呢啲嘢。 係即係我都好耐冇用過呢啲嘢，我依靠晒電腦器材，但有時呢 live 嗰下就一定用返 analog 嘢囉。 聲正常。 係。好啦。OK。喂，咁呢头先呢讲起啦，嗱而家介绍返啦，而家呢边29人入咗嚟，睇下呢边先播下数先，呢边100个喇喎，咁啊係时候。 129。 係时候咁可能 overlap 嘅算啦，乐观啲129。 啊咪有一个系我嘅阴公啊。 128。喂，咁呢就再重新介绍返啦，真係有人未识阿鬼嘅。阿鬼呢叫 Landon。 係。 咁你又唔介意人哋叫你阿鬼係咪先。 唔介意唔介意。 咁但唔知解有啲左交啦，鬼佬又唔叫鬼咁样成。 唔好唔好。我最憎标签效应。 係。 第一。 咁都系名㗎嘛。 睇开啲所有嘢、无论系讲嗰个人听嗰、那个、你唔好讲咁清楚、又唔好听咁清楚，咁、中间冇咁多摩擦㗎啦、你讲得好清楚，每个人都一定有立场㗎嘛、即係喂我鍾意李小龙、或者我欣赏坚持李小龙嗰套，咁、但我自己又做唔到，有啲人都会闹我㗎， 喂 你又咁都叫鍾意李小龙，你都冇腹肌嘅咁啊，即係我有啲鍾意李小龙嘅人就会系自己都要个头唔系啦，但个身都尽量面都系嘅，咁我又觉得我鍾意李小龙啫，我唔鍾意咁痛苦嘛大佬。 喂你啲朋友好笑喎、原来咁样㗎、原来咁样㗎。 有㗎你乜都讲到咁清楚咪又会有距离囉。 嗱今日唔好讲咁严肃嘅嘢先啦。今日我哋冇立场嘅。 冇 即包括我都冇立场嘅。咁呢就纯粹呢开开心心就讲下我哋点样大嘅。 嗯好啊。 因为呢上次呢又我另外一个嘉宾呢又系咁巧嘅混血儿嚟嘅。 系啊系啊系 你有冇听啊？ 我有听，但系冇睇 video。 啊， 我揸紧车。 系啦，佢系阿 Brian 啊。 系系。 咁咧，佢咧即系有啲位咧都好笑嘅。我纯粹好笑嗰个位啊。 嗯。 佢香港读书，香港大、屋村仔。 嗯。 但系咧，而家咧个政府话要民族复兴、哦，又话要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哦。 唔系咯，我琴晚嗱好老实，琴晚我电视机着咧，因为我教紧其他嘢，咁啊睇咗一个政府广告， 系系， 即系几分钟嘅啫。我就即刻轉返熄返去，因為我唔睇電視。 咁即係有人吹喇叭嗰個， 唔係佢係一開波就嘩好嘔心，第一個字中國係一個多元化民族社會，我真係 佢真係夠膽講 咁維吾爾族呢 唔係佢個憲法都係五族共和嘅， 係咩？ 系， 但系佢低端人口要即系唔系？ 但佢低端又冇针对你系咪汉人喎？ 啊，总之啊，咁你好啊，佢系一视同仁。 low end 啫嘛， 就算你 系 上海人定喺边度，你总之系低端人口，你就死啦咁啊！ 你系穷人，你就走啦咁咯。 呢个 即 系 边个叫你住劏房啊？你住劏房系火烛噶嘛会？ 喂，行为艺术得唔得啊？ 即系嗱，假如好有钱，你住劏房，咁唔知佢点样计啦？呢、這个真系。咁即係总之嗰啲咁， 但係嗰个佢低端人口依下係好多人有反应， 即係我觉得好尴尬呀。有啲人 唔係好， 有啲人咩都追随党㗎嘛， 全世界都会推出政策，但未有一个国家推出政策呢推乜都俾人屌㗎。 唔係你諗下最尴尬嗰啲呢，就係、是、自己係低端人口但係拥抱共产党，点算呢？ 唔好讲嗰啲呀，讲呢啲已经唔想讲。 唔係呀，嗰班俾人踢走嗰啲一半以上都系啦，肯定 嗯、 就是今次搞到佢先出声啫嘛，即系中国人就系咁噶啦。 咁、全世界都系噶。 唔系， 你英国 唔系嘅，有啲有啲唔同。 美国选咗 Donald Trump 咁大家都系搞笑 嘅 啫。 咪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哋义无反顾咁样。 你知唔知道？ 信权力啊嘛。 你知唔知道？你讲外国有啲地方嗰啲 burger 嗰啲快餐文化啲饮食，你可以买支大可乐，成个气成个氧气樽咁大支，可能系两蚊。 是， 但是买支水呢 是 贵过支可乐。 喔、哦、那这个 marketing 问题。 啊，那么我制造病咯，制造病之后咪，那其实他们一样是那么那些叫什么，成日说香港港猪，全世界由阿拉伯到哪里全交部都是猪来的啦。 不是，不是，不是人。 几多个不是 啊，人猪又不奇嘛，问题我制度不猪嘛，最重要。 啊，不是那个制度都是益自己有的啫。 益自己有得来，他有普世价值。 不是有好少地方是好好。 不是，是真的没有分别的。不是，真的有很大分别的。即是你这样讲其实真的有点唔公道， 唔係有啲，唔係我唔係話全部，我意思係話有好嘅地方，但係有大部分都係其實都係好差。 啱啱啱，但係差嘅，但係點解？嗱，講即係可能你係鬼佬啊，你可能有啲你體驗唔到啊。但係點解華人咧成日都 有打網球， 成日都要崇拜西方嘢啊？點解？ 冇計㗎，你即係主流感覺啦，你真係 唔係感覺嘅喎、 哦，西方嘢西方都唔係仲有東南西 唔係個屎坑都唔同啊嘛，起碼係咪先？你中意踎前坐前。 初代嘅生產咧， 唔係你 所有嘢都係人哋嗰邊引入過嚟嘅。 唔係點解？點解你中國超越唔到？ 發展先啊嘛， 唔 係 梗係唔係啦？中國發展先。 你 望 講喺佢哋覺得 唔係中國發展先㗎。係 喺歷史四千年前。 你中國食緊飯，鬼佬爬緊樹啊！真係。 你講啱，炸藥都係中國人先嘅。 唔係黑炸藥啫，唔係而家嗰啲黃炸藥。 我知我知，咁核彈唔係啦。但系问题 系 爆炸嘅嘢，呢、這个理论啦、啊，或者嗰啲叫咩孔明灯啊，整孔明灯佢 唔系咯，即系所以你头先讲 鬼佬攞去整热气球，系咪先？ 所以你头先讲嘅嘢未唔成立咯 ？No， 我觉得唔好话成唔成立，真系两个唔同嘅界面嚟嘅。 系，唔系即系你有时你即系有时你净系讲话大家都一样啫，你好宏观嘅，的确系。 我话人性系 啱啱绝对 以猪为先， 但系问题就有制度可以将啲猪咧用到尽啲。就將啲豬咧令到有規矩啲，將啲豬令到乾淨啲啊嘛。 我唔敢諗啊， 唔好諗啦。 唔係我唔敢諗邊樣慘啲， 越諗越驚啊。 因為諗到邊樣慘啲都幫唔到件事。 唔係好簡單嘅咋？有冇鬼佬偷渡去大陸啊？係冇噶嘛。但係點解中國人？ 但係鬼佬係去大陸唔使偷渡噶嘛？ 咪就係咯。點解你咁諗？點解唔使偷渡？ 哇！我聽我 friend 咧，好初代啊，好早期開放嗰陣時咧。就喺揾咗兩個鬼佬、就唔係白鬼，仲要係黑鬼，仲係啡紅黑咁啦。咁就識英文噶嘛，佢哋一定因為母語嚟噶嘛。咁就開啲學校教英文，跟住佢就轉頭就執咗佢，寧願唔做。我話點解咁戇居啊？我話揾到錢喎。佢話梗係揾到錢啦、啊，不過咧嗰兩個鬼佬咧就屌村姑屌到腳軟啊！即係啲大陸嗰啲女咧。是即系乜嘢背景乜嘢身份， 总之鬼得啦。 总之系鬼就冲上去，咁嗰两件鬼咧就唔恨做嘢噶啦，净系大把上，咁佢又觉得开间嘢好似益咗两个鬼佬，有得食咁，同埋佢觉得佢嘅原意真系想教英文噶嘛，佢真系想做一啲啱嘅嘢而又搵到钱啊嘛，咁佢觉得中国你开放啦，啱啦，太明咪上去开英文班啦，应该好掂。其实呢个桥我都谂过，我冇做嘅原因我都系觉得。都應該 你經常太食滯咗， 你係唔係我食啊？我冇機會食嘅，因為唔係我教嘛。你一定係請外國人教，你請鬼妹教你又死，你請鬼佬教又死，因為一定係佢會走嘅。咁我嗰時就唔係諗佢會上場嘅問題，但我 friend 直情係見到佢哋 成即係成日有得搞，咁佢就好興，咁我就唔做。但係 哦，葡萄因為 佢我唔係葡萄， 唔係佢啊，你個 佢唔係葡萄，唔係葡萄，佢 因為即係不務正業，成日都係食嘢， 係啦係啦， 成日補習， 係啦，佢唔請佢，佢咪唔可以留喺度。 哦 ，OK， 佢咪佢自己有辦法留喺度食咯，佢嘅事。 係係係。哦，咁呢啲咪就係咯，呢、這個你所講所有現象， 但係你冇得改變嘅，即係你日本咁，你係外國人，佢有分佢中意嘅外國人同唔中意外國人。 唔係咪就係話咯，你所講所有嘅現象，都係因為中國人都崇拜西方嘅嘢啊嘛，無論人啦、啊，咁有原因嘅嘛背後，因為人哋好咗有工業革命， 係啦， 工業革命嘅背後，因為人哋嘅制度好啲啊嘛，相對， 即係起碼有工會啊， 唔係即係人哋 有兩面嘅嘢， 唔係人哋點樣信個工會啊？中國都有工會 㗎， 咪咪就係咯，即係你咪自己講咗係呢個分別咯。 最簡單就係話咧， 即係豬冇所謂喎，真係。 嗱，佢你喺極權嗰邊，有曬軍權，有曬所有嘢嘅時候，你有人選出嚟係負責發聲嘅，咁但係喺被欺壓嗰邊或者基層嗰邊都選人出嚟同你發聲㗎嘛。而家你話中國好，香港好，即係有好嘅，譬如有幾個咯，但係嗰幾個咪成世俾人打壓咯。 唔夠力啊嘛，你比例唔夠。 得幾個咯，係真係我數得出得兩三個嘅啫喎。企到同想企出嚟，而企咗出嚟之後，堅持一路都係做緊嗰個位嘅，係真係得幾個嘅。 有啊，馮檢基啊嘛，又傾又砌都係冇變過。 唔係，我唔覺得是，sorry， 我唔認。 呢個簡直笑話啦， 純粹唔覺得佢靚仔。 呢個簡直笑話啦，靚仔不得了。 你依家喺街轉頭翻屋企再吹過。 哦， 探长 Landon 依家系街哦， 你睇紧边个？ 我睇紧呢个 哦，Mia Valley 嘛 ，OK， 喂，麦当劳你好啊，又系瞓下起身啊，喂，咁俾面啊，多谢晒、啊，真系，喂，仲有啊呢边，喂，不如你哋咧嗱，其实我喺呢边系纯粹钓鱼嘅啫，即系我希望 Facebook， 因为好多人咧嗱老老实实，即系唔系得罪。佢全部都係唔係全部，即係 Facebook 嗰度，淨係睇 Facebook 都貪就手嘅，即係唔睇你都得嘅咁上，即係老哥唔好意思咁入嚟咪講句咯，甚至乎好多都唔講嘅，咁、啊、所以咧見到成日都係保持住廿幾大， 但 成日變人。 我真係覺得唔怕嘅，因為咧 冇話怕， 唔係因為而家上網嘅嘢咧已經電子化。其實可能我哋七老八十，我哋自己讀翻嚟睇嘅，到時就七億幾 like 嘅。即係你話 archive 嗰方面，唔係即係我意思話咧，我鼓勵佢哋。如果你啊，如果你真係知道我有 live， 你咪過嚟 YouTube 咯。 假設 YouTube 唔執 ，OK， 咁你同我七老八十嗰年，就喺個老人院撳翻個 YouTube 睇，可能七億幾個 like。 不過識啲人咧好小氣嘅，即係覺得以前嗰啲黑歷史啊，即係講啲嘢又可能講錯咗啊咁樣，但我就唔會介意嘅，錯唔錯 啊？ 即係我識好多人啊，儲咗好多 archive， 做咗好多節目，全部自己洗佢，即係自己 delete 曬佢嘅。嗱、 哦， 即係你而家揾唔揾到黃曉明未整容啲相先？ 梗係冇人揾到㗎、啊，林峰咧係咪先？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以前冇依啲 device， 冇依啲嘢。同埋將來啲 hard disk 越大嘅啫嘛，即係個儲存。 同埋而家 cloud 啊嘛，好安全啲。 係啊，咁根本上我啊覺得會可能即係十零廿年後都睇得翻呢啲嘢。 係啊，咁所以唔係即係我鼓勵佢哋喺呢邊一齊吹，咁我就唔使讀兩邊咯，因為咧呢邊我要讀埋你啲留言咧，嗱我示範一次俾你睇，你又明我點解嘅。假若我 highlight 咗幾個人讀啊，咁會有咩事發生咧？你估？佢又会咁样喎，读都读唔到啊，系唔系啩？成日日都变噶，啲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嗰啲嘢咧，嗱呢度直头读唔到啊。咁咧佢会读埋啲由呢个 like 啊，嗰啲嘢读埋晒，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我就鼓励喺翻嗰边啦。咁 嗰边系 YouTube。 嗰边系 YouTube， 嗱 YouTube 好健康嘅，一路都有人讲嘢嘅。 嗯，系啦。 阿先， 小明坐火车嗨。 好，由呢度开始，开由小明坐火车开始。 我抽样睇嘅，又睇唔切嘅。 嗱，我哋啊，通常我都读晒嘅，原因我有个 buffer。 嗯。 小明坐火车喺呢个位 ，Jupiter 一广西都得 ，Jupiter 一大力产品必出劣嘢 ，Rose City 咗， 唔 系好。 而家开始。 句号，身体力行 Olivia 噶啦。 好 ，OK，Thank you。 身体力行 Olivia 升正常 ，Jenny 系探长把声大翻咗啲，不过 OK、 哦。 小明坐火车开轨 ，on 至四七 ，AJ 喺呢个 位。Hello， Auntie。 菠萝包阿鬼，你有打网球 ？Mars 共产党以无产阶级为基础，今日清算无产人士，改过港名叫底端人士，冇人性。 Jenny 离开探长。 迟咗少少系 good 狗落 hello， what is wrong with hello？ 迟咗甜，你迟咗七个字，今晚应该可以听到收台。 你啲咩咸湿啊？你见到？ 咪咸湿鬼咯。 哦，你讲你讲咸嘢咩喺度？你形形象好健康噶、哦。 我唔冇啊。 懒你哩画面出唔到 message， 窗外正以 YouTube 声有 delay。Facebook 冇乜事喎 ，Pro Micro 听到呼吁，即系有 Face 不过要调。 系啦，冇错。 讲咸湿鬼啦。 哦，讲咸嘢，你想即系唔系话你讲咸湿嘢？ 唔系咸湿鬼啊。 系。 唔系我啊。 系。 我唔系咸湿鬼啊。 系，佢叫我讲咸湿鬼啊嘛。 系啊，咸湿我都懒噶啦，而家都唔咸湿噶啦。 系嘛，唔得喎呢啲。 后生先至。 呢啲唔可以。 充分透露噶嘛。 哦。你又做政要啊？將會 哦，唔係 嗱，有人話咧， 絕對冇呢啲條件。 有人話咧就冇嗰個 chat room， 咁咧如果有會點咧？ 我直頭唔知你點搞， 我都唔知噶，但係有人幫我手嘅早排，先 啊，好肥啊！ 啲 chat room 都出唔到啦，嚇！而家冇 chat room 啊，因為我換咗個 hard disk boot 機咧，所有嘢都差唔多冇曬。咁唔緊要，我由頭整過噶啦，上次已經。咁但係整漏咗人哋，因為平時咧有個 chat room 喺度睇啲字嘅，但係我坐喺度，你又坐喺度，咁整個 chat room 遮住咗。 唔係，其實我而家咁樣望下望下，我都就嚟暈㗎啦。 咁你唔好望啊 ，forget 你，你望你自己嗰個啦。 我自己嗰個仲搞笑咧，係live 㗎嘛， 係啊， 即係 Facebook live 㗎嘛，有少少 delay 㗎嘛，係而家先見到佢。 係冇錯，咁就係咁㗎啦。呢個你都唔好望啦，你望下有冇畫面睇一睇。係 啊，我即係望見到有，譬如我驚我褪下褪下褪咗去嗰邊。 係啊。不過今日都幾闊嘅 ，OK 嘅，騰咗都 OK。喂，其實算呢、這個工作環境算 OK 㗎。 係嘛？喂，我哋個主題咧講下入翻入題先啦。 好。 喂，其實咧我哋阿鬼細個少少年紀，但係佢又好早熟。 早碌咯。 係啦，咁所以咧。 佢讀書喎，真係退學。 係咯，大家都進喺八十年代咧都多姿彩過而家啲後生仔，我相信目測。 唔係以前咧，我覺得。有嗰個區域性啊，地域性，即係多姿多彩係咩呢？你去機鋪，機鋪都有五六種啦，有啲係煙竇嚟嘅，有啲係商場入面唔食得煙嗰啲，即係靚仔啲嘅，有啲係多女仔去玩唔同機嘅， 係唔同 game 又唔同興趣噶嘛。 係啦，多女仔去嗰啲場咧，就得一兩部街霸嘅啫，就冇 其他啲成日篤啊篤啊嗰啲咯，咩麻雀嗰啲， 即係睇住由機鋪嘅演化。最初期是 最早咩机铺你接触到？ 我最早啊，咪哇，其实我系南华会 啊。哇，你真系高级啊！第一代咧，我屋企开士多嘅，我啲台机嘅，即系喺呢度。 嗰啲我都有玩过，我都有。 咁你以前咧开头好鬼鼠嘅，因为未正式有游戏机中心嘅时候咧， 唔系唔鬼鼠噶，摆正喺路口噶。 唔系最早嗰阵时，唔系后来鬼鼠噶，要拉嘅时候。 哦，因为拉神。 因为最早嘅时候咧，系嗰啲阿达利嘟嘟嘟嘟拧个嘢。 唔系，我都 有支柄嘅。 我迟过嚟，我喺街市见咧已经有 joystick 嘅， 系 有 joystick 啲系泡泡龙啊 嗰啲。哦，嗰啲后期噶啦。 即系嗰部机系自己冚出嚟。 泡泡龙应该84年添噶啦。八二三年嘅應該 算係黑白彩色啦，白頭。 我最早嗰啲咧就係打嗰個波啦，圓形阿達利嗰個咧，咁嘟嘟嘟嘟嗰個乒乓咯叫做。咁咧原本阿達利嘅，咁但係啲電子天才咧喺哥倫比亞無線電話畢業嗰啲咧，就將佢嗰啲嘢改咗過嚟，咁變咗一部台機咯。咁嗰陣時啲米鋪啊、士多都有嘅。 咪台波機我玩過。 咁咧就以前咧冇電子嘢嘅時候，你玩嗰啲真係嗰啲 Air Hockey 啊玩噶。 系啊 系啊，哇！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嗰啲咧，好玩啊，得康乐企啊。 其实我早几年都唔知喺边度遇到嗰嚿嘢，我都玩到丧咗。 你知唔知而家有啲电子 air hockey 啊？ 啊，唔好玩嘅， 即系佢真系噼里啪啦 嘅。我知有晒嗰啲声，但系冇咗嗰下。 系啦， 嗰啲咧，突突死你！ 同埋以前成日都怼嘢怼唔进嘅，我成日 浮 下 浮 下噶嘛，啷个口样衰噶嘛，因为你个样咬晒牙根，抹兜要扯落噶嘛。 以前嘅游戏系人同人之间嘅 interaction 嚟噶嘛。而跟住第一代嘅電子遊戲機咧，都係希望做得翻呢樣嘢， 但 佢所以做對戰啦。 唔係嗰陣時最早期冇對戰嘅，最早期係你有你打我有我打。 因為佢 想做翻啊嘛，開頭梗係冇啦，但係佢想做翻 interaction 就變咗有對戰嘅遊戲，對戰嘅遊戲 Marble 兄弟都總之打孖嚟嘅，你有你跳我有我跳，睇下邊個即係。 嗱，不如講緊街機咧，即係逐樣講啦。最早其實街機我唔知道你見過未咧，打怪獸咧 ，Space Invader 咧， 有。 以前最早黑白電視咧，佢黏啲。啲彩色紙， 當然我資金充足可以自己印出去打嗰陣時就已經係第一代阿龍啦，即係好昂居都唔係 街 霸嚟嘅，都唔係叫街霸。 街霸之前你知唔知街霸？ 即係佢個原型係好似街霸咁，但係淨係打橫一路打落去嘅。 我嗰個雙截龍， 啊雙截龍， 雙截龍又同街霸又唔同嘅喎，即係成日兩條喺度起爭。 起爭 嗱嗰啲係比較早嘅兩個人打嘅機嚟嘅，即係所以叫雙截龍咯。但係再早咧，應該就坦克車對戰。 坦克大对 战系啦，咁啊两边对住嘅，咁啊净系台机先有啫。后来一搬咗上去企身机就用唔到啦。咁嗰阵时又系大家都系 develop 紧嘅。佢哋讲紧嗰只双翅龙咧，佢其实个 我好中意啊，格拉蒂啊嘛。 唔系讲话实 KO 到啊嘛。 系啊系啊，咩成日都 你踢到出晒汗，你都打唔死噶嘛。咁你 危险啊！ 嗰阵时嗰个背景你记唔记得系咩边度嚟啊？ 嗯， 系 bronze 嚟应该。 哦、 即系美国嗰啲黑人区啊，喷头 啊嗰啲，佢一定系讲到好乱啊， 喷晒油啊咁样咧， 有晒啲 graffiti， 系啊， 掹啲铁通嚟搏你啊嘛。 咁啊，后来嗰阵时后来到街霸嘅时候咧，你知唔知街霸系香港漫画嚟嘅个 license？ 唔系啊，我唔肯定， 唔系 我 肯定嘅就 系、 是、 我知道 系 有啲 有人认 嗰 头 啦。 唔係，因為街霸出咗之後咧，就有人追討啦，或者攞翻啲，因為啲 character 但係佢本身街霸自己冇出漫畫噶嘛， 唔係街霸出漫畫先， 佢街霸冇出漫畫， 係香港人畫， 香港畫，但係人哋街霸唔係香港出噶嘛。 咁後來日本出咗咧，後來要調翻轉俾翻 license 嗰間公司啦。咁但係聽講咧，作畫嗰條友又賺唔到錢，因為佢又將自己嗰個 license 賣咗俾人公司。 咁 即係其實以前嗰啲漫畫界咧， 唔係啊，啱啱先至睇翻。嗱，即係係好舊嘅嘢嚟嘅，即係譬如你打工嘅，咁你做咩都好啦。其實你嗰份薪金咧，尤其是創作咧，係包埋你啲作品嘅。即係依個係 must 噶啦。 以前係好卑賤嘅喎。 好簡單，所以點解我未打過工？係就係咁解。我都 唔係，尤其是漫畫界嗰啲咧，佢就恰你咧，讀書唔成身嚟畫漫畫嘅啫嘛。即係嗰幾個龍頭都係咁樣睇啲人嘅。咁所以咧，到後來咧，有啲僆仔畫得好叻嘅時候咧，又眼紅啦，又搞出呢、這個襲擊案啦，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為咗啖氣嘅嘢咯。原因就係佢睇唔，即係佢估唔到以前嗰條僆而家咁叻，威脅到自己咁樣。即係呢啲會發生過嘅喎，真係。咁所以咧，即係香港做創作嘅悲歌嘅序幕就係嗰陣時，因為不嬲都冇創作嘅，係最早創作就係王朗啦。 嗯， 即係所謂靠創作揾錢嘅。 嗯， 咁跟住有啲後進咧，又係嗰個中國人社會就係咁噶啦。一旦有人壟斷咗咧，後面嗰啲人就好難上到位，即係好難向上流動到。 咁日本都係，全世界都係，但係人哋啲領土係可以你我去第二個地盤搞。 日本嘅 market 又唔同。 係啦，日本 market 唔同咯，即係 日本同 電 視都有得 玩 㗎嘛。 死咗啦！你唔俾我入行，我咪去搞電視劇。 或者搞遊戲機咯， 或者搞遊戲機咯，或者做模主整個爆漫嗰啲咁先寫漫畫咯。 夠冇人估到今時今日嘅遊戲機行業嗰啲 game 係賺錢多過電影㗎。 其实我系知嘅， 即系以 GTA 4为例咧，哇，佢赚亿亿世咁赚翻嚟 嘅。其实呢个系全球化嘅一个好基本嘅。 唔系，我都觉得系睇个 market。 你每样嘢一嗱点讲，八十亿人，其实消费力咧，每人一蚊你都八十亿啦。但系问题是你有冇嘢可以系每人都？即个占有率支持会多咗，喂 GTA 我咩文佢都有翻译翻，我就算唔识我玩嘅啫嘛，游戏系最快嘅。 唔系，但系 捞历史啊，都唔会话我唔知佢捞历史写乜，我唔买啦。 喂，但系始终咧都系即系以前嘅旧世界咧，都有啲相对法治文明嘅地方先至可以有令到呢啲人发到达嘅，因为中国都叻人噶。不如你睇翻啲野史啦，有好多科學家啊，全部都叻噶，但嗰啲死得好慘噶。 Sorry， 有人話我大你一個碼，係我係大探長一個碼， 一手臂就知啦。 係啦，對啊，對啊，係啊， 係好多。我俾佢醒一拳，我一個禮拜唔使翻工。 唔同咁，我粗生啊嘛，細個放養啊嘛。 Gemini 去過了嚟，長康探命探長。粉底片探长你好似越来越瘦， 句 号身体力行 Olivia 夜瞓易瘦，粉底片嘉宾大你一个嘛 Phil Michael 泡泡龙静啊 Chuck 龙堂 256 credit Terence Wong。 咩意思啊？ 探長，你知唔知你有個同學係遊戲家機大王嚟㗎？ 哦，係咩？我梗係知啦。 身體力行 Olivia 而家冇人 鬧 機鋪料，平滑Choi孫哲龍真係打唔爆機。小明坐火車好似有苦味睇出。 哦，係啊。 搶壞贈，雙哲龍隻 game 個名真係叫雙哲龍。 係喎，咁梗係啦，唔係做咩講雙哲龍？ 打到手痛。搶壞贈，雙哲龍個遊戲種類係卷軸橫向格鬥。 冇錯。 菠蘿包馬蛇都恰死小傑。 咩馬蛇都恰死，係啦。 寫畫嘢 不停咁樣，永遠都係輪迴啊呢啲。同埋有啲畫得好渣嗰啲啦，行政手腕叻嗰啲，咪又係做 CEO 咯，即係。所以分工係好嘅，基本上，但係個權力嘅分佈同埋利益又真係成日都鬧交啊！中國人搞搞生意成日都係咁。 身體力行 Olivia 玉龍都係讀書唔成，句號。身體力行 Olivia 所以用粗人手段。 哦，係啦，喂，咁頭先講到你頭先講有朋友，我有個朋友遊戲機大王，我同佢鬧交嘅。但我就是为了一些社会公义和闹交，完全没有私利。 我都大把啦，大家都经历那段过程，是不是、Facebook 起码斩一半人走啦。 是不是那时候，再早一点。 再早一点。 因为关于包容同性恋 的问题，因为他店铺呢、他黏了一张纸在那里说不给两个男人进去影相、 我早两晚才在电话跟人聊开闲偈，都要为这些事情 交樽。 唔係，其實係我，因為佢係教徒嗰啲，咁、可能佢幾企硬，因為早排咪同性遊行啊嘛，咁其實嗰日好嬲嘅，因為我塞車塞咗好耐，但係算我支持，因為我係絕對支持全球咧開放嘅，即係你點都好係個人意願咧，你唔係嗱，你即係唔好話過分渲染宣傳，跟住搞到啲後生錯咗，佢自願揀，我絕對冇問題。 其實後生唔會錯噶， 唔係嘅。有啲錯嘅， 有啲錯其實佢接受到嘅嘛，根本 唔係咁，我唔理佢接唔接受。 唔係就即係正如你啦，你 接受唔到佢係懶有 型。但你會唔會同男人打機輪咯？你唔會噶嘛？你天生就 唔會 噶嘛？ 我後生打過，唔係係為咗玩嘅，即係為咗嗰啲即係 dare 嗰啲，即係你夠唔夠膽啊咁嗰啲。其實嗰次咧係我哋幾個兩個男仔溝緊啲女仔，就 是、 希望啲女仔同我哋打機輪，跟住佢話：，咁核突，我唔核突噶，我哋即刻打俾你睇。 其實 跟住就打俾佢睇。 可能你都 OK 中意啊？ 唔 OK， 絕對唔 OK， 絕對唔 OK。 純粹為啖氣， 純粹係為咗令前面嗰四個小姐係將呢樣嘢抹甩落去， 即係為啖氣咯。 打機輪咧係可以 practice 㗎，咁即係OK 嘅運動嚟㗎嘛。聽人講減肥 哇！即係我認識啲人咧，我真係算保守。嗱，你我第一次聽，哇！原來因為 咁 樣， 嗰個同我好 friend 嘅。 嗱，我另外一個朋友咧， 我係特登為咗溝女咁做嘅。 我另外一個朋友咧，而家都飛黃騰達㗎，佢都係以我所知係直佬嚟㗎。但竟然話細個嘅時候咧，同啲師兄咧。互相打飛機鬥唔出咯。 哦，呢個我真係做唔出，我真係做唔出 ，sorry。 我當時真係 大家拎住個哈靈揼腳趾算啦。 我 個 嘴喎，唔係咁你嚟緊揼腳趾又打飛機鬥唔出， 唔使諗 ，OK。嗰個肉體嘅創傷咧，我係可以好翻嘅。 即係我覺得咧呢啲， 但係心靈嘅創傷，我驚我依世都好。 喂，但係你打到 Kellen， 你覺得我覺得你好叻㗎。 擺明我哋嗰陣時係飲曬酒，係即係氹緊啲女仔。即系细个喂氹女仔系冇嘢做唔到。 其实总之我都觉得好唔简单噶啦， 都系一两秒嘅事。 你知唔知我又见过一次咧？我喺度讲过俾人听，但好多人未听过。 啊、 我以前帮人影结婚相啦，咁咧、就未收钱就唔走噶嘛，以前。咁咧佢哋 未收钱唔走，你讲即系结婚嗰日。 系啊，即放噶嘛。咁 啊， 因为即俾菲林佢，有啲 job 即系有啲咁样丢法噶嘛，俾菲林你信得过，咁啊即放嘅，就你自己晒相。 我知我成功之道喺边，我系开波前收钱先。 系。咁咧，咁我等啦，等佢又唔系唔俾钱，但系饮醉晒咁样数紧笼啦。咁咧都剩翻啲长辈帮佢计钱噶。咁咧，嗰后生嗰男嘅 都系一招嚟噶，你知唔知啊？ 系男嗰个醉到咧，我永晒，但我真系信佢醉。原因咧就系佢系咁同个伴郎打茄轮， 仲有人话老婆你啲数吉啊咁。 我当时喺度抹紧镜头，预备收纳紧咧，哇，问题啊嘛。咁跟住咧，我即刻第一时间谂起，咁新娘点啊？新娘嗰边啊，哭成泪人啊，同埋个伴郎，个伴郎安慰佢嘅说话，我听记得好清楚。唉，佢同仆出生入死。佢哋系咁噶啦，咁去边度系啊？喺度喊咯。 其实嗱，即系你个眼光试下拉阔少少先。结婚系一件事， 系 拍拖是另外一件事。 是。 私底下他同 同 一个 出生入死又是另外一件事。 同可能是知己是。知己未必一定要是异性是可以同性的嘛。那我不得即是不代表人家不得的嘛。那可能他喜欢这样那其实恭喜他。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即係嗱，你飲醉咗個酒㗎，你冇你又唔知道老婆喺現場㗎嘛？ 嗯， 我未醉過咁嘅情況， 可以，絕對可以 啊。咁但係佢冇，你又唔知道同條仔打緊車輪啩？仲係利搭你嗰啲喎？ 唔係喎，嗱，如果佢飲大咗，其實佢做嘅所有嘢咧，可以去到好飄逸嘅，即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做。 嗱，我真係要問一下現場聽緊節目嘅朋友咧，你有冇咁嘅經驗，同埋你試過未？即係咪真係醉到咁樣都？嗰條線可以明明你平時唔鍾意嘅咁但你又接受到仲係呢掃晒背嗰啲呢 咩呀飲大咗嗰、那個性格係同平時唔同㗎嘛即 係會唔會呢個就係佢潛意識囉 唔係不如嗰啲女仔好斯文嘅飲大咗之後隻腳擺上台呀、拉嗰條裙呀、周街乜人老母呀 根本佢有咁傾向 或者你逼佢做佢都做唔出 咪即係有啲人呢 佢係個放肆呀 咪有啲人個潛意識係咁 A 啦咁佢到衣冠楚楚到現實生活係變咗 B 㗎嘛。咁佢 B 嗰個嘢成日都壓抑好痛苦嘅時候當佢到 A 嗰個 moment 嘅時候會唔出嚟囉。 咪、那個問題就係話你越壓抑你就越會製造兩個自己嘛。係 係。 咁但係呢個課題呢就好多人係冇開始過嘅就係、是、幾時去了解自己。 係 。嗱譬如我咁你認識我咁耐我斯文㗎嘛。 係。 我唔會撞左撞腳㗎嘛。 係。 但係如果我真係飲大咗呢我七人車打橫一腳人開。 係。即係當係雙子龍咁樣唔係街霸咁樣一齊搭爛嘅車。 直接係殼。 啊、okay, 绿色嗰只 ，OK， 即系成日嗰啲，但系我嗰下系会放晒咯、 嗯。 但系平时我唔可以，因为如果我咁样行街，啲人弹开咗啦、 嗯， 搭巴士扯烂咗条棍啦，系，即系嗰个城市都唔系俾啲 size 嘅人去行嘅，系咪先？咁我喺外国，我发觉有啲国家我都系算大只嘅、 嗯， 即系佢可能高啲，但系问我摆只手出嚟、 嗯， 我都系可以揿埋佢手，揿埋落张台度，即系你都系喐唔到嘅，咁。好辛苦㗎我啲 friend 大部分高大嗰啲都會覺得辛苦㗎坐車呢我哋要咁樣縮埋㗎因為驚撞到人㗎嘛。咁真係飲大咗喇我咪抹返大咁囉。抹返大嚟嘩好開心啊。 喂咁但係你譬如係咪真係有斷片呢回事呢 有我斷咗幾次。 因為我都試過飲醉酒但係就好少嘅。但係呢我係記得到嘢㗎喎。 我記唔到啊。 但係呢我現場我個狀態差到呢我完全即係個身體運作唔到啦。我最嗰次呢就試過係跌落樓梯趴喺度瞓醒之後一橫橫仲啲皮。但係呢我都勉強都記得嘅。 唔係斷片 好。即係我諗同個體質唔同呢會唔會。 唔係斷片有兩種一種係模糊。 係。 一種係完全冇。 係。 就算你同我講我都唔信會發生咁嘅事或者個性格係變到。 係。 好緊要嗰隻斷片我懷疑成日都係第二個自己嘅性格走咗出嚟、take over 咗你咁樣。咁我就試過幾次係第二個性格 take over 嘅，即係我自己之後睇翻都驚嘅，因為我睇翻個事實就係我個拳頭係爆曬嘅， 哦， 兩隻手爆曬， 係咁揼嘢咯，真係 一定係打嘢，真係打乜嘅啫。 嗱，我都見過好多朋友服侍過佢飲醉酒，譬如啲扶佢走啊， 我好怕 睇佢喺街嗰度破壞啊、 嗯， 我見到有啲咧就選擇性揾啲嘢嚟揼過。即 系 明明嗰个石、 啊、 石墙咧，佢就唔得 啊！ 揼隔篱嗰度 铁啊！我系我意思，我系唔打女人咯。 系 我有证 人证明，哦、都有。 我系就算 break out 咗个人系黐咗线，我系成条街我净系打男人， 系 唔打女人。 即系无端端无差别地咁打。 我无差别啊！ 咁样相同样，我你分唔分？ 照正、 啊， 总之系男人 真系惨。 应该系啦，我冇证据嘅，因为我嗰阵时冇手机。如果有咧，即系如果系呢个年代发生咧，无论 friend 同 friend 都会帮我拍。 咁你戒咗酒未咧？ 我戒咗，我戒咗十几年。 哦，应该戒咁样。 我以前系一日两支嗰啲。 系两支咩先？ 威士忌。 我谂住招呼你，你自己带茶。 唔系，咁健康啲啊嘛。 我咪拎我拎定出嚟招呼你啊。 可以一拍一杯少少啦。 好啊。 但系多就唔使啦。以前我真系自己系斟茶咁斟嘅。但系而家唔。 OK， 喂，咁我 take 个 break 先啦。 好啊， 去厕所同埋拎嘢饮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 嘛。转头见。 好，转头见，但系转头我冇咩招呼大家，我唯有咧、 啊， 又系播翻头先嗰条短片啦。 系、哎、好啊，好啊。 嗱，嗰条短片咧就即、是、系 有得 break 已经好感激噶啦。 因为我想屙尿同埋斟嘢饮。咁头先嗰条短片咧有三分钟嘅，咁唔好走住啦吓，各位。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咦 ，Susan 啊 ，Hello Susan。哇，旧同事 Susan 都嚟咗。阿、啊、何生点啊？你好嘛？阿、啊、鬼啊，应该吸紧啲空气。 Terence Wong， 有人扮基色女仔都系咁啦。Mark 奥八搞基，无非中意含裂抢怀赠。 含卵。 Bar Street Fight 都系日本 Cap 强记创作，好多角色系 Cap 强入面记创作人参考好多日本漫画，完全唔关香港漫画事。香港漫画系只游戏，系香港好戏，先同格仔买翻个版版权写之嘛。 哦，调翻转。 一齐打飞机真系顶唔顺。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一班男人喺度睇四仔就一齐来了。Sharon， 唔系啩？ 如果拉阔少少嘅话，唔好唔记得呢个世界除咗同性恋之外，仲有双性恋。抢怀症真系好难追到断成咁。可以同仔打这轮，除非本身唔介意啦。On to 47 message retracted， 菠萝包系 bisexual 都唔出奇。小明坐火车心底系咁饮醉先暴露出嚟。生理友试过同床兄弟系女人，想搞佢，俾佢笑醒咗，见醉但太刁面醒咗。平歪处话你饮醉周围打。好彩你戒咗，唔係真係大命啦你。Terence Wong 而家越來越多男仔講，如果係靚嘅人妖佢都冇所謂，可以試下。句號。身體力行 Olivia 咪同 Hulk 一樣。On to 47 a day。Netflix 的 Sense 八表達同性愛情好感人。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互動表達細緻及有深度。 靚嘅人妖呢，你話我唔讲咁复杂先。如果佢真係靓嘅你都会睇啦。即係你唔好 再复杂嗰啲咩拍拖定係同佢搞嘢嗰啲冇讲。如果有一件 你知道有人話喂嗰個人要嚟，但你望到哇喂大佬 靚 女 嚟 啊嘛，係咁你都係會望噶。 系， 咁佢又唔系唔着衫坐喺度，佢又唔系成套打扮啊，佢嘅仪态啊，各样嘢，佢系做紧一个女人俾你睇，咁你咪睇佢做出嚟嗰个女人系点、 你欣赏佢嘅打扮，欣赏佢嘅经营 啦。所以第一个层次就系先系你望住佢嘅时候，你 enjoy 先。咁、譬如话好靓仔，靓仔到好似乔丽维斯后生嗰阵时候，我都会望住噶。哇，真系好靓仔啊嘛，大佬。 你觉唔觉得香港嘅人咧，去论一个靓女或者靓仔咧，嗰把尺又唔同噶？一谂就谂埋 step two、step three、step four 喎。唔知点解嘅，丑人佢唔会咁谂嘅。 香港所有嘢都一条龙嘅。你睇下全世界买楼咧，冇装修嘅。你买楼可能系买个嗰、那个插嗰、那个批度、圈住，咁你叫买楼噶啦嘛。即系我买咗一地，我咪起咯。佢就算现有，你都拆噶啦，你都起过噶啦。边度好似香港咁又有咩包家私啊？ 唔系，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某程度咧。唔知点解香港人嗰个接触咧，同埋又因为点解讲香港咧？香港地方细咧，我成日我嘅一举一动咧，好似俾人 mon 住咁。咁所以咧，借每个时刻咧都要话俾人听，我有啲光环，我道德上咧我又唔会太差，即系要表现呢一点俾人睇，即系冇咁自我。具体啲嚟讲， 香港人好少会可以自我嘅。 咁所以咪变咗咧？靓女又话人哋整容啦，又或者系做鸡啦。 自我系一个好贵嘅条件咧。你每样嘢都要栽培同土壤噶。 咪睇下你本身有几多货啦。你个多货你咪贵得起咯。 自我系要栽培同土壤嘅，一样要嘅。你屋企住七个人，你系其中一个，你点自我啊？厕所都唔系你噶啦。 灵魂系自我噶嘛？可以。 哦，咁你系叫自闭啦。 唔系，灵魂可以有个论述噶嘛？ 你要有时间去栽培个自我出嚟咧。首先，你真系要行出去，系你属于你嘅世界，你属于你自己接触嘅嘢。你住嘅地方唔系一个人，那个空间好窄。跟住你行出去门口就巴士啦，或者地铁啦。就係、是、共存咁樣。 我唔認同嘅，其實呢樣嘢，因為咧靈魂係自由噶嘛。當然，你要即係喺你 鬼佬外國人咁多咁多 唔關事 㗎。人哋一行出去公園，真係可能跑半個鐘都未見到第二個人㗎。 唔關事，你講個條件咧就係容易啲自我啦。 喂，咁係咯，你都有個好嘅土壤先啫。咁當然你夾硬嚟，咁李小龍都係中國人、香港人，佢都可以咁做。但係你繼續過咗外國讀書啊！ 即係其實我未去外國讀書嘅，但我都相當自我嘅喺某程度咧。唔係問題就係你點樣諗嘢嘅方法咯，你取捨邊啲嘢咯？ 邊個嗱？你知唔知道最勁嘅鎖咧？唔係揾個鐵閘再加個鎖鏈，定係扎住你？最勁嘅鎖咧係我開咗道門，你唔識出去啊！你明嗰、那個？ 咪就系咯。 咁你谂下香港人或者成条中国人啦，呢几百年啦，即系由清末开始，嗰、那个锁系就冇啊。其实冇话唔俾你走噶，不如够胆走咯。 系冇错。 系咪？咁够胆走嗰啲第一代移民嗰啲，即系仲未有身份证啊，香港都未咩啊？佢移民都系马拉啊，唔系移民啦、啊、，sorry， 嗰啲真系叫著草。 嗰个叫卖猪仔 啊。卖猪仔年代去咗掘金啊，掘唔死或者变咗客当地人啊。或者同啲政府做一啲低端工作，但係攞到個身份啊，咁啊五代喺英國出世嘅、大概中國人嚟喎，咁嗰啲咪自由咯。你 黑人都係㗎，直頭係奴隸添啦。 係佢唔係自愿過去㗎，佢係俾人稱過。 但係佢後來都變成 Freeman 㗎喎。 Netflix 定係咩有套？ 唔係嗰套Django 啦， 唔 係 Django 有套 Roots 啊， 即係根啊。 啊， 嗰套 係 三集。 我 嗰個 史畢寶嗰套啊嘛。 哇，正到爆！ 你係咪話電影定係電視劇先？ 電視劇，但係三集定幾集㗎咋？好正，由第一代即係仲喺度獵緊土人嘅，即係喺度騎緊馬定唔知點樣打緊獵，跟住俾啲紅粗綠眼白白白咁樣捉曬，跟住踎曬喺度，跟住就綁鐵鏈上船，上船仲未喂做咩啊？即係發生咩事啊？跟住去落地，啲人要去做嘢，佢話嚇我係一個自豪嘅 freedom fighter 嚟喎，跟住當然唔係講英文啦，佢講自己土話咁啊，俾人一夜捉啊，捉完之後就加條鐵鏈，加個大嘅鐵波添。咁、跟住第一代就係咁啦，跟住咁你都要搞嘢㗎、搞嘢會生第二代啊，佢、都希望你搞嘢，因為你老咗，你老咗做唔到嘢啊嘛，咁佢咪俾屋你住囉，俾屋你住等你搞嘢囉，你生到啦，你生到咪有第二代、第三代，講到唔知第四代佢先 freedom 到啊嘛，真真正正，咁佢咪俾屋你住囉，俾屋你住等你搞 啊 ，Facebook 停死，咁咪就係囉，即係。佢哋真係用身體、用性命嚟換取自由㗎嘛，好多代人。咁、但係中國人就調返轉嘅，即係今時今日明明呢英國人走之前俾咗一個好嘅法例你嘅。 淨係香港啫。 咁佢而家有啲人自己寧願要立23條喎。 好奇怪喎、啊。 唉，呢啲我都唔想，唔提都唔想。 算啦，讲啲嘢又唔开心噶啦。 唔系啊，我你明唔明我？你单咗几耐啊？我啊单咗好耐啦，我由六四单到而家、 嗯， 即系可以做啲咩咧？ 咁唔做你都要表态噶、嗯，你都要影响下人。 我 态 度我谂我表咗啦。 唔系，即系 人哋望到国旗同国歌会感动流涕，我净系濑尿添。 喂，但问题就系咧，嗱又讲翻呢样嘢啊。咁如果第时真系立国旗法咧？你又會冇事嘅喎，因為佢費事搞你啊嘛。 唔係佢， 因為唔知你講咩話啊嘛。 唔係你點搞我啫？我咪係唱加拿大國歌。 佢唔知你講咩話，因為你有加拿大護照啊嘛。 唔係加拿大護照，我加拿大出世啊嘛。 啊，咪就係咯。 加拿大人。 咁但係，譬如上次嗰位， 你最多唔俾我有呢度。 上次嗰個 Brian 佢都好似有護照嘅、 嗯， 但佢所有朋友都大多數都係本地人嚟嘅。 我咁我兩邊都有。 咁咧，咁佢又覺得好奇怪嘅、嗯，即係佢同我哋唔同，我哋可能會上心啲。 首先咧，我唔爭取。乜嘢嘅自由？我就係爭取一樣嘢嘅啫，地球得一個。 嗯， 你分國家咧，你其實搞內控係冇分別嘅、 嗯。嗯， 喂，你有中國好，咁係咪要非洲撲街啊？ 嗯， 你係咪想美國變成最貧窮國家啊？ 嗯， 咪多餘噶嘛？ 嗯、 即係你想，你不如諗下依個地球減少啲垃圾先啦、啊。即係我做環保之前，我都係希望即係一 one world 嘅啫。 嗯， 即係我唔係 one world 加貧民啊 ，sorry， 我嗰啲太複雜啦，我唔識了解，但係。個問題係 one world 嘅、 嗯， 你唔會話嗰邊有垃圾，你呢邊冇事嘅。嗰邊爆覆到，你呢邊啲食物都污染㗎、 嗯。 你而家地球哇咁多個核電廠，若然管理得唔好，多幾個洩漏就玩，我唔知點算㗎咯。 嗯，試下用 software 整大少少先。 整大少少咩？個 聲。喂，有人問啊，我見到阿 Jackie 咧，即係佢都上過嚟坐喺呢個位嘅。 嗯。 咁好耐冇入過嚟 YouTube 嘅，咁但係而家見到佢喺 Facebook 喎。即係又係貪就手啦，係咪？即係如果你不過好難， 唔係好有琴，好有琴， 好有琴嘅，即係貪就手係美德嚟嘅，即係順便聽到未聽？ 唔係我唔係好了解啲 device， 因為其實我開頭唔肯學倉頡噶嘛。 嗯，我都從來冇學嘅。 唔係， 我到而家都唔識。 啲 friend 要我學，佢話我哋都學曬，你唔學我教你啦。哇，你冇嘥時間教我，嗯、遲啲語音輸入法㗎啦。 我直頭唔應該學添，我覺得。 跟住。我話語音輸入法，我講完呢句説話都唔使十年撳住講，變咗真係語音輸入法。 即係輸入法，我係自己係會用廣東輸入法咯。 廣東， 因為廣東就係你平時講嗰啲話啊嘛，你拼音就係、 是。多謝 Apple 咯， 但 係最好係佢， 係最早係佢出嘅，好多人都唔知喎。 係啊， 啲人以為蒙恬啊，嗰啲拼死王嗰啲啊，但係蘋果喺1996年已經整咗啦，第一代嘅。 database 佢儲得最多。 係啊，冇錯。喂，咁咧 耳仔筒，对唔住，我哋大声一隻， 好贼，我啱啱整咗好贼， 唔好意思啊， 我唔系因为我较大咗个 level， 系 即拆， 系啊，拆声，爆咪， 哦，咁啊 ，sorry， 唔好意思啊，咁呢度校翻50啦，唔系我写头先，校错咗，唔系呢个， 系即系辛苦晒，对唔住啊。 算得零，你冇走低应该。喂，咁有冇好啲啊？ 好， 睇下真系手痕啦。 要揿翻个字幕睇下先。而家有冇好啲啊？好鬼差，冷静啲，好爆咪。 我用个 compressor 都爆咪嘅，真系死啦！我唔教自动啦，嘥多啲时间先。 系咯，真系惨啊！我心痛啊！我听到耳仔痛爆咪。系啊，我都明个感受，因为我都有试过听过一啲突然间一下爆咪， 嗯， 啊鬼！讲所比喻实在太好了，系啊，多谢。嗯、人啊，个个都自己锁住自己噶啦。 系啊，自己攞嚟噶。 系啊，但系又 明明可以唔使咁噶。 唔好咁偏激咯，因为解咗锁，可能你完全解晒嘅时候，可能你第一个冲去搞机啊。 唔系，有时唔系，其实你真系太唔了解咩叫同性恋啊。 我都 你个呼唤嚟嘅啫嘛。 唔系正常的。 即 系 你， 所以咪话你见到你感情还感情啦，你喜好嘅嘢还喜好嘅嘢啦。感情是培养的。 其实你不用同人负责的这件事。 不用的。 但是就是你说有个锁。 是啊。 好像出不 了。所以不是说如果解了锁可能你第一个标了去。 那应该是这样的。 那也要遇到的。 不是这 些。遇到个令你心动的人。 那其实一早有的了我相信。嗯、有些人结几次婚都不行的我识的。最尾原来。 不是我因为我。Matchway 借问探长你们在喝什么酒啊富山矿啊鬼讲所比喻实在太好了。 是啊。 平 Matchway, Message Retracted, 菠萝包星橙。Pull Michael 爆米拆星 Good 九粒爆星大力水手789探长把星拆到爆 What is zero 好拆 Good 九粒耳仔痛 平滑处会好闭迷， 再 靠拢啦。Alice 串好鬼杂，平滑处会冷静。D Pope Michael 好好多，肠胃症系痰像星尘，阿鬼冇事喎。 我支咪真系拎得太大，同埋太近咯。 竟然系痰像茶， 系咯，我把声咁冷静， 我有啲喜悦感咁。 系， 即系好似咧，校长捉到四个同学出猫，跟住。探長阿鬼冇份咁啊！探長又咧，哎呀，我有啲喜悦感咯，可以放學，好衰我覺得。 喂，其實咧，頭先嗰張酒咧，要鳴謝一位我朋友又係聽眾咧，不過而家好少聽啊，我只聽 Archive， 佢係 sponsor 嘅，佢一次上嚟玩咧就擺低咗支酒。咁啊 ，Pauline， 多謝 Pauline， 多謝 Pauline， 係本買嘅啲酒啫。 正啊！ 係 ，thank you， 飲杯。 多謝多謝。 嗯。我等手痕咗去整下嗰个 Sofia， 点样拆咗真系唔好意思。 又唔系手痕嘅，因为你系靠咁样不停咁摸索，你先有今日你嘅技术啊嘛。你逐计翻嚟都要摸嘅，呢度我睇见咗十几嚿。 我真系好手架，我真系嘥太少时间摸。我始都系开波之前 都要做嘢噶，大佬、啊、你全职咩？ 唔系就系、是、其实都系。 嗱，全职网红都得嘅，人哋塞你鱼，你塞龙虾啦，连壳。 哦，唔系，其实咧，有人塞你鱼咩？咁巴闭。 系啊。你大陸網紅嗰啲塞條鯉魚落去啊嘛， 真 係 啊， 係啊， 想出街嘅咩？ 我唔點知啫，我都冇睇。咁、哦、你試下塞龍蝦，可能即係個 kick rate 去到好。 唔好塞榴蓮好啊，唔好殺生。 榴蓮因為榴蓮又唔得，榴蓮抄橋啊！嗰陣時嗰套咩地獄小強嗰套西片咧、即係講喺地獄入邊話事嗰、那個、就捉阿希特拉，每隔唔知幾耐咧就要塞一個菠蘿落去啊嘛。 哦，係咩？ 係啊， 咁變態。 係啊，所以龍蝦海鮮就係跟翻大陸嗰個 trend 啊嘛。係， 喂咁。好 dry 啊！喂，咁咧头先讲翻即系游戏机啦，讲完游戏机之后咧，即系嗰阵时你游戏机中心，你有冇压力嘅入到去？ 冇， 即系譬如南华会好老正噶嘛，但我住喺九龙。 唔系，我全部都有入嘅，不过我近我屋企。 你知九龙嘅游戏机系好杂嘅。 我知，我特登去嘅。 杂到咧，我曾经以前未有游戏机中心嘅时候咧，喺车房嘅阁楼啊，都整几部机喺度噶嘛。 即系嗱，机铺有好多表面嘢系人都知噶啦，讲啲。底浸里面嘅嘢，最负面嘅，譬如有啲人喺度派嘢啊， 派嘢， 系啊，咁、哦、啊，有啲人打机唔使钱啊，烧弹弓啊， 系系，用个佢唔系烧，佢用个打火机嗰个粒电啊，即系、 哦、，OK， 因为干扰佢， 个人有做法啦，咁、我嗰个方法最光明嘅，因为我系唔使电部机，部机自己会揿晒啲 credit 俾我打噶啦，咁系因为我打走咗啲陀地，咁人哋就即系。当系代多多谢我啦。 哦，即系有即系帮手新陀地， 新陀地， 但系又唔收钱。 但我唔收钱，咁佢咪我又唔系黑社会，我纯粹中意聊交打啫嘛嗰时。咁佢嚟我咪打佢咯。我打完佢，我日日去，佢又唔再嚟啦。咁咪变咗好自然咁就走咗咯。咁咪督开机俾我打啫嘛。咁我都多谢佢嘅，因为喂百几蚊啊，我呢啲咪低能儿童打到爆机，起码百几蚊嘅。人哋嗰啲两蚊打到爆机。 你讲打爆机咧、 啊， 我 未试过， 我识有 我新人未试过。 我识有条友咧，即系而家就话佢系毒品啦，即系个身体又细小，个样又好卵毒，又唔靓仔，个头又偏大嗰啲咧。我见佢入去打游戏机咧，佢入咗耐咧， 神嚟噶啦， 唔禁制，由佢死几镬， 睇 匿喺呢度死，同埋匿喺嗰度死，我睇佢食鬼啊，我睇佢一咒喺度。佢用咗唔知六蚊到咧， 天才嚟嘅。 跟住咧，佢睇到曬啲點樣行。 因為有限嘅嘛 ，program 係啊，睇到個 program 係點諗啊。跟住咧，我去食個飯翻轉頭咧，佢咬住個粟米單手喺度 表演啦。 即係喺度已經喺度成日做 tester。 唔係，所以睇 即 係 玩到嗰啲鬼咧，即係永遠食唔到佢，不停咁玩一蚊可以玩成晝嘅佢。 睇通曬好痛苦嘅，一啲都唔玩㗎、 但係佢日都係做呢啲嘢。諗下佢係賣報紙嘅佢屋企。即假若如果香港日本咁嘅话咧，佢呢做 tester， 甚至乎帮手埋 programming， 啊， 帮手企喺个客做 focus group 嗰个主管，呢啲大把工做啊！即香港就冇嘢，咪继续食粟米咯喺度，跟住翻屋企卖报纸。 咪即系所以你都好正面，你都系识个整机仔，即系话佢都系开机俾你打啦。系啊，最着数系咁嘅。即系大家好嘅啫。 系喂，我想问下咧，提下话。即係以前你年輕嘅時候咧，都叫做靚仔啊。 OK 啦。 咁嗰陣時你見唔見到好多唐人都羨慕你？ 一定嘅。其實一定嘅。 咁你覺唔覺得即係你點樣諗嘅？ 我知道個分別就係、 是。 咁你我唔係盲㗎嘛，大佬，即係譬如我哋可能呢邊全部男仔咁啦，或者有女仔有女，但大部分都係男仔，咁有幾個女仔合嚟㗎，大家都即刻已經係哇，即係係咪先寫曬啦？假設有個仲要靚嘅，你即刻成班都咁樣睇下望望。 咁有冇試過因為啲女同啲 friend 反面咧？即係你食曬啲女咁嘛，通常 我唔會食曬嘅，我長期處於 即係食剩一啲， 我長期處於呢、這個暗戀同抑鬱嘅。 唔係啩？玩呢啲？ 我真係好不幸。如果我識得曬後生早啲諗咧，其實真係可以食曬嘅。但我就係唔知道。 係，即係你硬係要有個氣質咁樣。 我唔 係 個氣質嚟嘅，係你 teenagers 嘅時候嗰、那個腦係諗啲嘢好夢幻嘅。 唔 係 因為 你暗戀個對象，你點樣同佢求婚咧？其實隔離可能有好多女送上門嘅，但係我就仲人哋同我傾偈，我同佢講：你知唔知我等咗好耐咁？咁可能嗰個女仔之後大個咗，同我講：喂，屌你我啊行埋俾你溝，你又同我講佢好慘咁。我咁我鬼知你中意我咩咁？但係問題係我中意緊佢啊嘛，即係都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唔冇人教我食曬啲女，冇呢個教育制度啊嘛。咁我咪就係仲係細個仲係覺得啊，大個咧就識一個女仔，跟住咧就擺曬所有感情落去。跟住咧就努力結婚咁樣，即係我都係好 哇，真係咁正經嘅。 去到廿一二歲，我都仲係咁諗嘅。 哦，咁廿一二歲之後就個天就唔同曬啦。 咁嗱，廿一二歲之後咧，其實有幾年咧，我係癲咗嘅。係癲咗就係、是、即係你唔好同我講愛情啦。係你食屎啦，我唔信你哋啲女人㗎啦。 哦，即係咩兩啫？啊，欺騙得多， 欺騙得太多。係即係次次我抌感情落去，個結果都冇乜好結果。 係即係又係 唔抌反而 OK 喎。係唔抌？你邊啊？哦，上嚟帮我执屋啦，咁啊，哦，佢又上噶喎，咁我咪觉得，唉，咁唔好用正常方法沟通啦，跟住后屘咪再同我而家老婆咁又发觉又有一 個，你老婆唔会听噶嘛？ 听同听一样啦，咁就系一个更加老练嘅相处感觉啦，就系话 已经另外一个层次啦嘛， 系啦，即系你喺好多嘢系唔使讲，但系又慢慢去感受，感受到咁上下咧，你明白咪会做咯，咁你唔明白。咪做到明白咯，即系会系点讲咧？算唔算系收翻嚟咧？都系经历咗之前嗰啲先会变成咁嘅。 即系嗱，我最近咧，我就同我一个中学同学，就去咗泰国玩，咁咧，我又重拾翻中学嘅年代，我回顾翻点解我细个沟唔到女，原因就系咧， 喂，其实系人细个都沟唔到， 唔系，因为我今次去泰国同翻同一个同学去咧。咁佢特別靚仔嘅，又高大嘅。咁我細個同佢最老死嘅，曾經有幾年。咁咧，同佢一齊又唔使只有運行啦。但以前咧死唔信茶，同埋大家個 market 都唔同。 唔係㗎，我啲 friend 證實我係好 friend 嘅。係，因為我實係睇錯嘅。 係，唔係講埋先。 即係最靚嗰啲，我係實睇唔到嘅，我就唔知點解睇。 哦 ，OK， 明白。嗱，呢個我解釋得到俾你聽嘅。 係。 嗱，因為我嗰個同學咧，我之前同親佢出嚟行走咧，我都冇運行嘅，我矮佢成個頭，佢又靚仔過我咁樣。咁但係細個咧。就自己覺得自己都有啲貨噶嘛，我諗嘢又叻啊！ 我睇見你後生啲相，你 O K 嘅， 都唔夠嗰個同學咁勁， 係嘛？ 咁咧於是乎咧就冇運行啦，當然。咁以前唔知點解嘅，都唔係唔知，但係咧唔意識得到，即係覺得自己怕醜啊，成啊。咁但係今次同去泰國咧，一齊去一間餐廳去問路問成，哇！嗰個泰國妹就係望住佢嘅啫。我問先，佢直頭係望住佢嚟答嘅喎。 係，即係個問題你問，但係答佢。 係啦，冇錯啦。咁唔怪得之後細個 已經話俾你聽，我就 ignore 咗你，我睇中咗佢㗎。 係，尤其是呢啲唔識語言同埋泰國呢啲咁單純嘅人種咧，佢又好直覺嘅。咁所以你唔使唔開心定唔使成嘅。點解咧？我解釋俾你聽，因為我嗰、那個唔希望冇聽咯。佢以前我識親佢中意啲女仔咧，都係我秒嘅，即係我一定即係唔使爭嗰啲咧。咁同埋咧，我發覺到咧，我識親嘅靚仔咧，佢嘅另一半咧。都系有另外一啲特別嘅技能或者另外一啲特別嘅優點嘅，例如 即係唔係咁靚咧，想直接講， 但係有第二樣好處。 首先我可以唔係靚仔，但我老婆一定係靚女。 係，咁咧佢又幫佢安排好多嘢啦，幫佢譬如睇戲買埋飛啦，可能去食飯就幫即係佢提議啦，唔使個男人諗啦。咁咧 唔係喎，你呢啲唔係話靚唔靚女喎，呢啲基本上如果個女仔唔係咁做都唔會要啦。 咪就係咯，嗱靚仔就會咁諗啦。咁所以咧有啲又靚又臭串 靚仔。嗱，我就問一句，你一男一女行埋一齊，即係真係生活啦、相處啦、拍拖，我當你過咗頭嗰十二夜之後，你真係正常行到落去，有交係咪我打先？有梳化係咪我搬先？ 嗱，呢、這個就係你 有大鑊嘢，梗係即係唔係大鑊嘢 ？sorry， 屬於男性 要擔當嘅嘢， 要擔當嘅嘢就去咗男人嗰度。咁好話唔好聽，買戲飛點解會係女仔買？因為陪你睇嘅啫嘛。男人即係而家嘅男人，我 download BT online streaming 打個 projector 型到爆咁成班 friend 睇啦，使鬼同隔離大陸喺度撳手機咩？ 而家你個角度咁睇啊，但我嘅目測咧就係嗰啲靚仔咧，通常都係中意受服侍。被服侍嘅，可能你都系其中一個啦。 我唔係㗎，我一半一半。係嘛？我係分得好清，邊啲我唔會想做。我又覺得你做我又會好冧嘅。咁、但我又會做好多其他。調翻轉，即係 你細個都係咁。 細個我好主動㗎。即係我係真係走去織頸巾嗰啲咧，真係我係。你諗下，我隻手咁粗，走去織頸巾， 就係博佢感動。 唔係，我真係織到， 你真係中意， 我埋唔到口啊！我而家我自己諗點織嘅，我睇唔明嗰啲書啊，冇去學，因為家政班我冇上，我就咁買兩支粗針啊，我織到好長，成卷冷冇曬，總之係我嘅一條， 埋唔到尾， 埋唔到尾，我個尾咧揀薄。 即係你中意個過程？ 唔係，我最後尾包住寄俾個女仔，咁當然我唔知係抌咗定點啦，算啦，嗰啲舊夢不堪記啦。 咁我講埋我嗰個同學先啦。咁咧，佢溝親個女，我哋一定唔使爭嘅。但我想溝嗰啲咧，我 over 曬我自己嘅能力喎。 即係你又溝得辛苦咯。 我溝唔到啊，因為我 但係你係咪 enjoy 溝唔到個過程？ 我唔係啊，我淨係嗰啲女我先想溝。即係第時大個想溝兩個都走去做演員，又做得到選美啊咁嗰啲彈數。即係我讀句慧眼， 啊、 讀緊書，我已經知佢係呢啲彈數嘅。 唔 係 喎，我識嗰啲靚女靚到爆嗰啲係專溝你呢啲嘅喎。 嗱，我可能我又唔夠膽受溝。我其實以前我真係 你知唔知道我認識嗰啲靚女真係靚到真係枕行出嚟兩個手機亂咁 slap 一個角度一擺出嚟喺 me crop 啊哇好靚喎咁即係嗰啲靚女啦佢啲仔咧即係我同好多女仔好 friend 嘅即係真係唔係嗰啲 friend 啦即係真係姊妹咁樣成班 friend 咁我睇見你次次啲男朋友我都係哇好抽象啊 好抽離添啦 即係正我想打如果你話俾我聽呢個唔係佢男朋友。坐喺我對面食飯，我真係打咗佢噶啦！即係嗰我啲樣咧， 哦，即係你話我係嗰啲係嘛？ 唔係，你已經係靚仔過嗰啲啦。我見過一個毀容版張達明啊， 邊個張達明先？ 張達明 即 係棟 篤 笑嗰個， 棟 篤 笑嗰 個毀容版張達明啊，係直情有幾個火山噴緊嘅啲嗰啲流龍嗰啲咧。我就係我想攞張紙巾嚟吻咗佢先啦。 你揾咗 Jack 嘅鏈先， 你揾咗 Jack 嘅鏈先啦，跟住仲喺我面前度扮自己好成功有錢。 喂，但係呢啲咧啲自信唔知邊度嚟 嘅 喎？ 佢喂，有個咁靚嘅靚女，頸中胸、尖面、大眼。皮膚滑到線走 哇！我最近見到直頭 死心塌地去溝佢， 我就見到 CG 人啊，啲皮膚 CG 人 ，MC 人個 friend CG 出嚟嘅個 畫到冇毛， 但係佢個男朋友都係其貌不揚，兼夾都係有少少得失到滿意。 唔係啊，所以我好信嗰啲前世今生嘅， 係嘛？ 真係好信噶，如果唔係你解釋唔到呢啲點解會中埋佢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錢都話啦，各行各業最叻嗰個一定揾唔到錢。即真係大家業界最欣賞嘅人，九成都唔係喺嗰度，一成都冇啊個收益，1% 都冇有啲。 但係咧揾好多錢嗰啲咧， 就直情喺嗰個業界人渣嚟嘅。 你真係想揾鼻屎彈佢嗰啲衰到。 冇錯啦，即係最簡單，你講電影，電影真係一個藝術嘅作品，亦都係一個娛樂。係 你講攝影師 ，OK， 攝影師唔好講啦，我哋實在費事直接講個名。 冇錯，費一句， 唔提都唔想提。你講電影，喂，最好最有藝術細胞嗰啲。一系就早死，即係好似李小龍咁。其實你唔好講當係打片先啦。你用電影角度睇翻佢嗰幾個作品，雖然得幾個，但係佢每一個嘅跳躍同佢嗰個表達嘅信息同手法，佢加咗幾多嘢入去，幾下創新啊！ 喂，同埋佢啲表情啊，你唔可以 佢做到盡 啊！你唔可以以為一個武打明星咧， 佢有喜怒哀樂齊曬咁多種 嘅名字。佢其實係 double 嘅， 佢好深嘅。 嗱，譬如我舉個例，無端端。佢喺日本人嗰間武館嗰度咧， 扮整電話啊， 整電話，佢嗰個扮傻仔嗰個笑啦，即係跟住最尾咧，跟住最尾打贏咗之後嗰個死人樣咧，同埋踩人嘅春袋喎，嗰個咧 爆仔， 即係全部都係一個特寫嚟嘅，即係要求嘅，相信係，同埋咧 佢自己要求， 同埋唐山大興裏面咧，佢嗰間製冰廠，你記唔記得？佢嗰度咧無端端跳叉叉嗰個場咧，完全抽離曬嘅。 其實咧， 佢好幽默嘅，其實佢人本身 嘅作品每一套400次以上， 係 每一套每一秒睇400次以上。以前我係大睇到爛啊， 買到隻大返嚟呢係要揼㗎。 揼 幾隻，因為我預咗一定會睇爛 隻。你知唔知我以前呢自己搞朗室呢最早嘅時候。我專登將你小龍之戲嗰個聲經一經過如果扮喺戲院。即係好空曠咁樣呢，因為嗰陣時買個 projector 仔呢。 哇，嗰陣時係咁樣嘅大佬。如果你要我擺一樣嘢，呢一百年一定要留低聲過去啊。 火星 一個保護啦嚇，俾後世人。我覺得所有嘢都係嘥氣嘅，留低李小龍所有作品同佢所有嘅書，最好係留低埋李小龍個人過去，俾幾千年幾億年後嘅人去睇翻。即係你話你係哲學，咁你有你係哲學，你識咁你嘅人生係點？ 唔係同埋佢， 喂，你嘅人生係冇咩嘢，但係李小龍佢係 唔係最唔同咧？佢用個身體嚟表達翻出嚟。 佢嘅人生， 佢唔係齋講嘅， 佢事業啦，佢愛情啦。佢學到佢即刻去表現嘅嘢啦，由細到大佢自己嘅開發啦，我覺得擺佢得噶啦。 不過都係嗰句啦，好彩佢死得早嘅。老實講，以今時今日嘅娛樂記者咧，佢又不得善終眼定。因為而家嗰 唔係，我又好想睇下邊個夠膽不對佢不得善終。 大把人、啊、 真係打爆。 唔係，即係當你 唔係啊！你要明白嗱，你 唔係即係我純粹係 嗰、那個係李小龍。若然有一個記者影佢或者寫到佢好衰啦，當蘋果，我諗唔係李小龍上去打爆你，係自動有人即一睇嗰個文稿之後 不過冇得 what if 㗎啦，因為除非李小龍停滯咗就喺嗰個 moment 嘅啫。 what if 咪即係 佢之後做啲咩你唔會知㗎嘛。 有得 what if 嘅，點解呢？因為呢個世界最美滿咧，最完美就係 what if。你知啊 ，Marvel 啊，即係你睇漫畫咧，最好睇係 what if 嗰個 chapter 㗎嘛，即係萬一嚇，即係。Batman 是冇錢嘅，咁點咧？錘仔踩單車咁。 喂，請 What if interesting more than interesting 呢個 real world？ 等你講起李小龍咧，我有一場咧，我最中意睇嘅就係、是、你知唔知魏平奧啊？即係做漢奸嗰條友啊！有一次見到個徐生，哇，周身 muscle 咁樣咧，跟住李小龍嗰個表情咧 ，response 翻佢嘅笑到仆街， 好正啊！其實 即係呢啲細位咧，我細個唔識睇嘅。但大個翻睇咧，我覺得哇，真係咁好笑！ 李小龍嘅作品，李小龍嘅所有嘢，你可以重複狂睇， 係係， 即係你每隔一年睇一次，當慶功咁都得嘅。 嗯，同埋而家咧，仲有個 remaster 嗰啲咧， 哦， 即係有好多人咧就原教旨咧，唔同曬味道喎。但我又唔係咁睇喎，我覺得你 remaster 過之後，即係個畫質好咗咁多咧，即係令我更加睇得清楚更加多嘢。 嗯， 因為以前可能啲片真係花咗啊，又有啲 noise 啊，影響到你欣賞指數噶嘛。 唔係，同埋以前嗰啲電視機係你有幾高清都睇唔到啦。 係係係。 而家唔同曬。 同埋最可惜咧，佢 remaster 咧，我唔知係咪攞翻原本嗰個菲林嚟 scan 一鑊咧，應該就未去到呢個技術嘅香港。 我唔知道，我估因為佢咁貴價嘅作品咧，我相信佢係真係會揾翻舊嘅 scan 翻都唔出奇。 唔係舊嘅 scan 唔出奇，但係咪揾舊嘅 master 嗰條 飛諗咧？ 因為好 copy 咗好多個噶啦嘛， 我估係 master。 哇，好正！ 唔係最 original 嘅 cut， 梗係唔知啦。咁應該係 at least 係播映戲院嗰條 slide 咯。 係 at least 係咯。 哇，真係好正啊！呢啲。 太緊要啦！ 同埋咧，俾人剪到飛起啊！譬如你譬如嗰套唐山大兄啦，佢講佢俾個妓女呃咗佢，佢冇講係咪呃嘅，嗰人飲醉酒啫， 就照上馬啦。 我後來睇多一場係剝曬衫， 剝曬㗎，剝曬㗎。 但細個睇到 flip flop 㗎嘛，剪到 剪到跳曬㗎。係 啊，所以咧，即係我好想 一飲完就轉頭著衫走㗎嘛。 係啊，好尷尬咁。 唔係電視播先撲街啊！點解李小龍飲完酒，跟住就好尷尬著衫走嘅咧？細個梗係唔知啦。 仲要飆到出門口俾細路仔望住好尷尬。 仲喺度跑住嘅，哎咁啊！我諗佢，哎呀，係咪冇執到咧？ 我唔知大家係咪唔知有冇個推介咧？邊個版本係真係最正？我諗呢個都唔少李小龍。 大兄，李小龍咪有冇啊？有啊，應啊。 係有啊，分享下。好好鬼醜，鬼醜，冇乜人留言喎，係咪啲人走咁啲咧？睇下幾多人先，都唔係啊，都 keep 住百幾啊。 唔係李小龍咧，即係你頭先叫我哋開頭嗰陣時係講八十年代嘅， 係喎，講咗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而家講六七十年代。其實 我就奇怪你咁細，點解你嗰陣時有記憶㗎啦？ 即係我聽嗰啲歌全部都係六七十年代，我中意嘅嘢都係嗰啲。 嗯， 你如果我 第九粒教自動仲攝醒肥文，平 wipe 出位 thanks。Terence Wong， 其實我而家都係開兩個嚟睇你，因為你睇留言就喺 YouTube， 所以就喺 YouTube 留言。但係講聲話就 Facebook 好好多，平 Wipe Two 會好鬼衰，搞到我走引起喎。Pope Michael 我都好正面， 识到个整机仔，平滑主义拳王零二 D 人耳蚊环境内 ，Pro Michael 只颈巾，我叫今晚好好听，行款冇插声。 哦 ，OK， 喂，真系阴功啊 ！Facebook 咧，完全一啲器材都唔使添置嘅，但系个 quality 好过咧，我要用个 app 啊，搞几样嘢，即系假如 过啲觉得啦， 啊，得得得。你就縮小一點咯，即假若呢 YouTube 呢可以好似 OBS 咁樣又可以睇到咁多留言啦、 啊、 又可以分開嚟用就好啦，可惜呢如果可唔能得搬多部 iPhone 返嚟就得啦嘛，即兩個 iPhone 咁樣相槍紅咁、 嗯、 但係冇辦法啦。 iPhone 得你而家收 iPhone 6。 唔係呀，因為 iPhone 做唔到呢啲嘢，即做唔到啲 superimpose 啊，即嗰啲。 你講 iPhone 定 iMac？ 用 iPhone 做唔到啊，即用電腦先做到加啲字啊、攝條片啊咁樣。 嗯。 咁所以焗住啫嘛。咁唔緊要啦，即 係。唔係，你用啲 old school 嗰啲發寶膠 cut 字。 我都有咁諗過。 調翻嗰啲。 唔係，或者整個 projector 寫喺度。 係啦，唔使 projector 硬 tag 啊。 喂，但係啲人留言嗰啲唔識彈出嚟啊嘛，但係我平時你唔喺度咧，我有個留言板咧，大家睇到啊嘛。 咁啊 係。 唔係你單人做嗰啲色彩，我就覺得依個係好正嘅。 嗯。同埋呢個可以較淡啲啊嘛，有唔中意咁濃嘅色嘅，好嘅啦。 淡啲你講呢個， 有淡啲我覺得靚啲，係 咪咧？ 個人有 character 啲，我覺得。 我冇啊，我淡啲都係一隻鬼嚟 嘅。係咯，你啊。 我心又係鬼，淡又係鬼。 嗯，係咯。喂，咁啊，係啦，仲可以繼續啦。譬如講翻七十年代咧，咁嗱，講翻你中唔中意聽音樂嘅，從來都。 中意，但係我好。 會唔會好唔好啊？即係 嗱，首先咧，我係同一般人唔同嘅。一般人係睇字先噶嘛，即係譬如見到個唱片封度第一個字，我係睇唔到嘅。我係 因為你唔學中文嘅細個。 唔係，中英文我都唔睇嘅。我係所有字我都。 嗯、我都睇，同你一樣。 我係第一件事咧，任何接觸事物我係唔睇字先。 我都 係 喎。 跟住我係接觸到我感受，我係覺得 inside 我係中意呢樣嘢啦。我可能先會揾翻嗰個字。 嗯 嗰、那個名邊個歌手， 嗯、 但我就係揾一兩個 key， 我係為咗要 keep 到我點樣 label 佢或者點樣講嘅啫。但係有啲人譬如聽歌係睇嗰啲歌詞噶嘛， 嗯、 抄歌詞啊，睇曬啲英文歌詞。我係唔係㗎？我可以咧去到大個咧幾廿歲先至發覺我噏嗰段英文歌咧係唱錯咗嘅、 嗯， 因為我係感覺以為係嗰個字。係 練口簧， 係練口簧練翻嚟 嘅。我個朋友咧，佢歌又係喎，小學都未畢業，但係識唱好多英文歌。 係啊。佢係念口簧 嘅， 佢彈琴有啲人。 喂，而家啲人唱日文歌都係啫嘛。 哦，咁一定係啦。 喂，咁咧，頭先譬如你講聽歌咧，即係我以前咧，我住屋村咧就好正噶嘛、 嗯。 以前啱啱啲哥哥咧有工做咧，以前即係嗰陣時英國政府同香港脫貧咧，即係有計噶嘛，開啲工廠啊，可以逼啲引入啲外資嚟 ，tax 牛仔褲，你個仔廠已經養到好多人噶啦嘛，以前。咁咧，佢哋買 high five 啊，中意出嚟。 但係呢個真係迷嚟嘅。點解會開發香港呢？即係嗰啲勞工市場、 嗯， 其實你想都未必開發到噶嘛。成、 嗯、 個東南亞咁多地方， 哦，唔係因為成個東南亞個政治都混亂，係、 啊、 香港相對穩定。 香港先混亂啦、 啊，香港唔混亂，哇！你比下第二度，香港最穩定嘅當時，你知最混亂都係 香港唯一唔同咧，唯一唔同其他唔同嘅亂法咧，就係、是、人哋都亂，我哋都亂。不過亂得嚟咧，不停有外地偷渡客。 哦，唔係啊， 你類政策 香港 強工人嗰個低智商， 唔係香港嗰、 那 個香港嗰個亂咧，就係嚟自共產黨嗰啲外圍組織啫嘛。咁、 嗯、 你搞得掂，佢咪唔亂咯？同埋嗰啲人調翻轉變成勞動力啊嘛。即係其實唔係，其實英國人好實際嘅，即係你唔好當佢係好有道德先。你唔好當 我絕對冇， 但係背後但係背後嘅行事甚至乎法例都係 based on 人權嗰樣嘢出發㗎嘛， 唔 係 即係 佢 執好個台面啦、 啊，係啊冇錯，起碼呢樣嘢已經好唔同咯喎、 啊，你萬一 所以咧 你 stay 喺台面你都覺得 所以咁巧咧就收容曬大陸落嚟嗰啲抵制政策嗰啲，就成為香港 嘅 本土人啊嘛， 我有識正常人冇政治背景冇政治興趣，新聞都唔 Q 睇嘅，大部分嘅佢都唔理嘅。咁咧，佢真係即係佢有仔女咧，佢、 嗯、 特登帶翻嚟香港出世咯。 嗯，喺邊度帶翻嚟？ 英國 嚇，唔係啩？ 係，哇！喂，得十零廿年嘅啫喎。 係咯。 玩咩啊？ 係咯。 誒，唔係啊！你而家出咗世，到時係冇咗呢個身份 嘅。咁啊，唔緊要嘅，佢容易申請翻嘅。 唔係，我唔知啦，唔多睇啦。總之唔得，唔係一個噶啦，好多個噶啦、 嗯。哇，咁得意啊！係鬼佬定係本地人？ 有鬼佬，有本地人走咗，但係又翻嚟。 咁得意。 同埋其實喺 嗱，好話唔好聽，係無論香港發生咗幾多事， 係 對全世界嘅人嚟講，我有啲親戚係絕對係未嚟過香港，嚟一兩次之後咧，佢睇 web media 咁去了解香港係咩啦，佢都係想過嚟嘅， 係 即係佢能夠知嘅都係傳媒嘅嘢啫， 係係 或者見到我 Facebook 或者點生活， 係係 佢都係覺得想過嚟，因為始終全世界嚟講，香港呢個咁好慘啦嚇， 嗯。 好壓迫嘅城市，但係佢壓迫出嚟嘅嘢就係個價值好高咯。 嗯， 即係係啊，即係點？唔係 啲人 都仲有 所謂嘅價值，但係咧，你生活又唔同你喺外國嚟揾錢又唔同噶嘛。 因為你唔係喎，你唔好以為個個過出嚟揾到錢喎，大 Q 把揾唔到錢。 唔係啊，揾唔到錢，但係你見到銀碼，除翻你自己個國家嘅收入係比較多。 唔係， 但係你要喺度生活嗰樣嘢就唔同講法啊嘛。 睇下扣税前定未扣税 先，因為香港低税咯，但係。 外國咧係九成嘅嘢你都走唔甩嘅，因為係人俾錢你都問你攞單。 嗯嗯。 OK， 香港咧就算攞唔攞單呢樣嘢報唔報咧，都冇乜問題。 係。 即係因為太多手法就逃税啦，你越有錢逃税越方便。 嗯。 你將嗰嚿嘢變咗粒鑽石，咁就已經係逃掉曬。 係。喂，招呼喺呢度先嗱 ，Susan 我頭先招呼咗啦，唔知佢走咗未？應該走咗噶啦。喂 ，Jackie 咧就係我同阿頭先都嚟個做嘉賓，佢一個 New York 嘅華人，喺香港過去做 design 都做得唔錯嘅。咁咧又見到啊， 因為嗰邊好蠢噶嘛。 係啦，又見到啊 Simpson 啦 ，Simpson 就做過嘉賓嘅，但係呢啲所呢一扎咧，全部都係咧貪就手嘅，好明顯，因為嗰邊咧 YouTube 永遠都見唔到佢哋嘅，咁都歡迎你啦，當然。咁啊 ，Bell 好耐冇見 ，couldn't find you on YouTube 唔係啩？嗱，阿 Bell 好簡單啫。 喂，睇先個 U 係探長定我先？ 唔係，我諗佢意思係睇呢個節目。 哦。 你睇翻你嗱，好簡單，你睇翻我頭先咧，即係呢個吹雞文之前嗰個已經擺一條 link 喺度，唔係吹雞文就擺一條 link 喺度咧 ，click 入去咧就入咗 YouTube 噶啦，即係 YouTube 嗰度你再 subscribe， 你每次都聽到噶啦。咁有好多人咧就去到嗰度 click 住咗咧就唔再嚟嘅咁樣咯。咁啊，貓王都嚟埋，講緊你啊，即係講邊個啊？你講緊 係咯，講緊你 嘅 你係邊個？ 嗱，呢個貓王咧又有中學同學嚟嘅，咁我唔係講你，頭先講另外一個同學，咁你都知道講邊個啦。嗱呢啲咧，平時咧都唔係 YouTube 見到嘅，咁咧 Facebook 咧真係就手就有着數嘅。咁咧，例如啊，八爪魚係咩？哈哈哈！謝生講緊你，哦係講謝生啱嘅，冇錯啦。死亡遊戲 Remaster 同揾翻遺失嘅片段好睇啊！喺邊個 version 咧？你可唔可以俾個封面我就再揾下？我啲真係值得 keep 嘅。 住。 係啊， 買 Blu-ray 都抵啊！ 係啊，冇錯啊， 千隻我都買啊。 係 Alan，Hello 你好。喂，咁啊又再次咧不停咁呼籲咧，因為咧 Facebook 啲人好快又嚟又走又嚟又走。如果唔係，都唔會廿幾人嘅。咁希望咧你就去留意翻我個 page 咧下面嗰度有一條 link 咧，就直接拎咗入去 YouTube 嗰個 live 嗰度嘅。咁入咗嚟咧，麻煩你咧 subscribe 埋同埋咧。tick 埋個鐘咧，咁每次都嚟。即如果你真係想聽嘅話啦，唔想聽逼唔到嘅我都知道。 其實我都好好奇，依、這個係 Facebook 啊嘛， 係冇錯。 依、這個係 YouTube 啊，係啊冇錯。 OK， 嗱呢個好奇就因為咧個左右 flip 咗，因為 點解嘅咧？ 佢因為我用前面個 cam 個左右就 flip 咗，好似塊鏡一樣。 哦， 係啊。咁呢個咧就因為喺呢個方向啊嘛，咁你喺呢邊又好正常。 OK， 嗯。咦，又好似唔係喎，兩邊都 flip 緊啦。 你明點解我會？哦， 點解呢邊都 flip 我唔知喎，真係。 係啦，我明明坐啊，唔係呢邊 flip 係因為呢邊掉過嚟啊嘛。 喺、你近啲嘅鏡頭。 我話俾你聽啊，你上鏡咧瘦到咧、瘦到好瘦啊。 真人冇咁瘦啊嘛。 真人冇咁瘦，你係上鏡瘦啫。 嗯，因為我啲輪廓誒 彈曬出嚟，同埋你坐我隔離。 係啊，冇錯，呢個 好多女仔中意同我一齊影相㗎，因為。在我隔離影相咧，佢即刻瘦咗。 佢以為係嘅啫， 唔係係㗎，係。 我都曾經試過走埋一個肥婆嗰度影咧，跟住話：哇，屌兩個差唔多肥喎咁樣。 呢個同人唔同咩？好慘啊！ 唔係因為嗰個肥婆咧，佢係肥，但係佢細粒。 哦，咁變咗係仲放大咗你。 冇錯啦，即係冇著數。條拎錯㗎，係咩？等我 check 下先。條拎 錯拎啊！咁嗰條一定係冚家拎啊！ 嗰條好似羅家拎啦，咁就係睇下點錯法先。嗱，俾少時間去研究下呢個問題先啊。唔怪得知啦，但係冇理由，冇理由試咗先講。冇理由我八爪魚就唔會咁講啦。好，妖，哇死 app 添。 點樣喺邊度揾 link 啊？ 嗱，條 link 就喺下面啫嘛。 Sorry， 撳 啊，唔係我個版，我個版喺我。 係啊，我咪就係想去你嗰版，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依個。 嗱喺我哋个 slide show 咧，你有冇见过咁靓仔嘅混血儿先？嗰版嘅上面， 喂，其实我唔系好靓仔嘅咋。 喂，冇错啊，入到嚟、啊，你搞错咗啊，八爪鱼。 你小心大大声。 拆咗啊？ 我惊啫。 啊， 心痛啊嘛。 嗱，八爪鱼，你喺翻我之前嗰个吹鸡文，就咁靓仔嘅混血儿嗰版咧。嗰度上面有条 link 嘅，咁嗰条一 click 入嚟啊，上到嚟 YouTube 噶啦嘛。 系啦，哦，依、這个方法 出唔出到先得？ 系 啊，我 出到， 系咪就系呢条咯？我唔知点解话错咧，嗱，即刻中啦。咁所以咧，麻烦大家咧，如果真系想过 YouTube 嘅话咧，就记得 subscribe 啦。如果唔系，次次咧都话啊，你 睇上一个文，即系唔系最新嗰、那个， 系啦，冇错，即系我哋有个 slide show。有啲鮮肉同埋扣肉嘅相 㗎，係由點樣由最 fresh 嘅一條腸仔變成 一條臘腸 菜扣肉，唉， 即係我哋都經歷過呢個過程。 咁係人都 sharp 過嘅， 係咯。呢條 link 係錯價，冇錯啦。你 好命嘅，你咪十八廿二嗰時 sharp 咯。 所以咧， 唔好命嘅，你咪幼稚園嗰時 sharp 咯。 所以而家我哋焗住要面對咧，即係今時今日唔係靠面口啊嘛。有內涵噶嘛，真係 內涵唔係想靠嘅，係只可以靠， 唯有咁嘅信啦， 只可以靠咁諗啦，冇嘅啦， 係咯， 呢個內涵要食到味嘅、 嗯，嗯，好，繼續讀你哋嘅留言先， 好， 屎堂我專登翻香港生仔假喎。有家人照顧 ，if you chang gan zai wai。佢都係翻香港生仔喎。 First time listening to live. I'm from night. Hello， 你好。 Hello， 探長。Hello， every board. Hello。 屎堂 message retracted。屎堂唔係啊，阿鬼塊面都好尖啊。 係喎，你塊面都不過下巴仲尖。 係唔係？我瘦嗰陣時仲尖啊。 係係。 尖到吉死人嘅。 係呢個咩阿塊咩？昌加那 松 那苏哇，昌加那苏。 Hi first time listening。 喂，你系咪嗱？我就真系又想做 New York 啊 ，NY 啊。 系啊，就想做 marketing research 啦。你首次听 live 又话无端端乱入撞入嚟咧，咁好彩。 喂，先你打英文，你识听广东话噶系嘛？ 应该识嘅，如果唔系走咗啦，费事留言啦。 唔系啊，有啲外国人系中意听广东话噶。 我识一个台湾嘅， 佢未必识讲，但系佢会。中意听咯， 我识个台湾嘅姑娘有 like 我哋个 slide show 啊， 嗯、 但系我九成都知道唔知道我哋讲乜噶啦， 嗯， 同埋佢有时都入不入嚟噶，咁但系我有个朋友咧就娶咗个台湾女仔咧，佢又入过嚟，我知道，佢、 啊、 想学广东话，同埋学得好快，你知道另一半系， 唔系好多人中意学广东话噶， 其实广东话嘅表达力啊比较强啲嘅，真系， 唔系只系强，系广东话个文化资产系好多噶。 嗯， 喂，你假设我系一个地球人，我学识咗广东话， 嗯、 我净系睇翻黄沾以前讲嘅嘢， 嗯， 哇，都正啦、啊。 哦，咁你识普通话仲多人听嘅？ 唔系，我话你识普通话，你系搵下有乜嘢普通话嘅流到嘅资产系？ 咁佢哋有嘅，我哋唔知。 唔系啊，我有睇过啊，顶唔顺啊。 因为你唔明佢讲乜？ 我明佢讲乜啊？ 你识普通话噶？ 点会唔识 咁叻嘅你屌？ 听到嘅，但系个因为我好早上去做嘢，但系你听完之后咧，佢所谓嘅笑话或者所谓佢讲嘢好有咩文采嗰啲人咧，第一全部有骨嘅，好多都有骨嘅、 嗯。 第二， 佢唔可以直白咁讲。 Exactly， 佢有骨唔系讲紧我哋都 buy 嗰啲，系佢有佢嗰条骨啫。我系 buy 唔到佢嗰条骨。 系佢政府嘅问题啫， 唔系 啲人唔可以直白咁讲， 唔系政治嘢嚟噶。但系你都系唔系好接受到嘅，你要记住，你都识讲啦。外国系文明先起步， 嗯、 去开发好多嘢。其实我净系讲讲笑话， 嗯、 我哋都系跟鬼佬啫嘛。 嗯、 即系鬼佬嘅栋笃笑都系 Jim Carrey 嗰啲，佢、 嗯、 都系讲栋笃笑出身噶嘛。咁佢嘅戏、佢嘅表现、佢嘅文化嗰啲嘢，我哋睇我哋会接受。 嗯、 但系调翻转，大陆佢话好好笑嗰个人，我哋睇我望住佢，我定咗啊！我净系唔知佢讲乜啊！我唔系觉得。我知道佢 exactly 每次講乜，但我唔知點解佢會覺得好笑。 嗯， 唔係文化差異啊，係直情文化，係、嗯、宇宙唔同啊。 嗯，咁呢個我就唔敢講。 Nicolai 個版本係叫死亡的遊戲，除咗伊魯山道渣班外，仲有多一場打核氣道項目嘅前漢制，好似係日本出嘅。 即係我哋睇個版本冇嘅。 冇。 點解會？ 街出街個版本冇。 點解會 skip 咗？ 唔係因為佢死咗啦嘛。佢個古仔本身打。 我知嗰個日韓個人咧。 韓國人咪 skip 咗咯。 但係李宗未死㗎嘛？ 唔係，佢拍嗰陣時梗係未死啦。 係咯。 有打到有拍到，但係拍唔齊。 哦， 即系佢未满意嘅嗰、那个版本， 因为我睇过一个垃圾嘅版咧，有嗰个吕小龙啊，即系佢个替身啊，就出埋佢个样噶，无耻到， 哦系、啊， 避都唔避，我睇到个懵啊嗰个， 但系冇办法啦，但系嗰个年代，其实你话你有到有个李小龙嘅独家嘅片段，就算一分钟都可以上到戏噶啦， 咁、系， 啊嗰阵时你有钱唔揾咩， 系， 同埋大把即刻揾啲武打演员影个背脊，尽量硬到好行，就扮李小龙。 同埋嗰陣時好多小龍，咩女小龍啊、李小龍，有個嗰、那個叫女小龍，好似眼好 Q 細嘅，係 嘛？ 女小龍鄉下佬咁嘅。咁咧，佢喺歐洲咧拍咗幾套西片嘅武打嘅，喺又係去翻阿羅麗士嗰啲鬥獸場啊咁樣成，有幾件鬼妹跟住佢咁樣嘅。 其實咧好笑嘅電影咧，即係好似食材咁啦，你買塊扒翻嚟，咁你叫 course 啊，咁你煎，咁你當然好似即係我屋企個工人咁。頭嗰幾廿次煎扒咧，煎到變咗係一塊角角聲嘅餅， 變咗 係啦，即係幾百蚊塊，即係唔好話好高級啦，但係都貴嘅牛扒啦，係、變到成塊餅乾咁嘅。咁你電影一樣嘅，有啲人佢用個 budget 分鐘貴過你，但係佢拍到垃圾出嚟。但係我哋中意李小龍嘅話咧，我哋香港呢個係咩咧？喂，我哋計翻比例，以前真係百幾套戲上嘅時候，其實最垃圾嗰啲都幾好睇嘅，即係都有好睇嘅地方嘅、你睇翻東南亞。你話而家有啲人睇韓國片都係睇嗰邊，你睇下佢垃圾嗰啲啊，你真係睇唔掂噶，即係你係真係連睇都唔想睇嘅。所以香港個價值係幾得意嘅。 粉底片探長咪爆， 又爆。 Hello Michael 冚家產泥砌種樹，唔識聽廣東話識西少咩 ？If a Chongins you have been listening to YouTube, but not live, so now I subscribe. And if you have live, it will pop up in the main page when I open YouTube. Of course, I understand Chinese. Oh, okay, Gloria Chan, 我就是你剛剛講那個 New York Jackie 的阿姨，佢成日都叫我聽你。 喂 ，Hi 阿姨，你好 ，Auntie。阿姨唔係 Auntie 喎， 靚女得噶啦。 靚女，因為咧，因為咧，阿 Jackie 咧都同我提及因為阿姨咧聽 D 一百，咁就識我，咁就介紹阿侄仔，唔係阿外甥聽嘅。咁外甥咧就聽咗九七廿四咁啦，咁大家都係夾 band， 所以有啲共同話題。 D 一百就冇聽好耐啦。 你都聽過噶嘛？係嘛？ 曾經啦。 係 D 一百而家唔知點咧，即係 冇啊，完全冇接觸。 我識嘅人，我連我叔都唔聽啦，而家。 頂唔順。 係，咁冇辦法嘅，即係。 喂，香港有咩好聽嘅？而家真係冇嘢好聽。 所以咪自己揾啲嘢聽咯，所以聽翻第啲嘢，即係唔好。我覺得咧，香港講政治嘅話題嘅網台咧。已經是飽和中的飽和，即是去到一個位置呢， 已經去到潘少聰的境界，人鬼殊途。我已經見到我是人，你是鬼，我不想講。 首先你不要，即是我啊，即是我不會 judge 他是人還是鬼先的。問題就是， 我那個鬼不是你們那些鬼啊，我意思是即是個距離而已，純粹是，即是你還在走那個諗法或者講緊嗰啲嘢，我就真係睇唔到啦。 唔係，即係我最覺得網台濕滯嘅位咧，就係、是、會聽網台啊，會聽政治節目嘅人咧，都係嗰班。係，佢哋認知曬所有嘢。 糖水滾糖漁啊嘛！ 佢哋好基本嘅知識同埋概念， 最簡單都有齊。問題就係話，你想 spread out the news the voice， 但係你同翻同一班人講，係 啊，冇錯， 有 Q 用咩？ 冇錯啦， 你去揾。冇接觸呢啲人講啊嘛，但係你一開個盤口就係寫到明，我係講政治嘅。係 啊， 咁仲要係鬧人喎，人哋聽一兩集就係，你唔識啊，唔係鬼聽咁死啦，淨係要識嗰啲先嚟聽，咁識個使鬼聽你講嘢咩？即係你又行出嚟，我又行出嚟，你又搞選票，佢又搞選票。 唔係咁所以咧，嗰班做網台嘅人咧，佢喺度耐，即係時間長咗咧，佢冇成就，佢哋好辛苦噶嘛。 等陣先。公義嘅嘢咧，你喺入邊揾成就係你自己黐線嘅啫。 喂，咁但係你見到邊個唔係啊？幾乎全部都係喎。 咁幾乎全部都係。 係咯。 咁所以咧，這個世界咧，有啲人好叻嘅，佢就係一出世咧， 唔知边个教佢，你唔好理人， 嗯， 你唔好理嗰啲， 嗯， 你搵钱啦，搵到钱，就算你唔啱。你都有錢啊嘛！ 我諗呢啲好精英嗰啲， 嗰啲唔係我唔知嗰啲叫精英， 咪想到精英嘅諗法啦，即係 咩啦？其實全世界都係㗎，咁啊，猶太人嗰啲，咁而家依一代嘅猶太人咪揸住曬啲錢。 喂，但係猶太人又唔同喎，猶太人嗰、那個 你見到有你啲咩啫？ 喂，你知唔知猶太人好理好多嘢？你知唔知猶太？ 唔係你嘅方法唔係行出嚟話我去關注啊嘛，佢真係喺背後搞你啊嘛。 你諗下以色列， 我淨係講啊香港啊，你嗰陣時最嬲最嬲嗰陣時啊！我周圍同人講啊，講咩啫？你而家夠唔夠姜？全部撳機攞曬你户口嘅錢，匯曬去一個國家，就香港人買咗嗰個國家， 嗯、 買得起有突啦，買好多個國家添啊！ 成個 叫佢總統過嚟同我講，你成個民族買俾我，以後呢度叫香港。 但係明問題就係邊個人負責講都拗餐懵啊？ 唔使講噶， 唔係邊個人講？ 唔係我哋 就代表噶嘛。 你唔使講啊，嗰邊有冇銀行？冇，我過去開一間都得啦。 我知呢個 你求其喺 度 冒冚家拎。都唔冇出名嘅，都200亿啊，100亿、嗯，你系咁有骨气啲中产，嗯、你咪带住咯。你有一个人喺嗰边开间银行，话做埋呢个入境证明啊，即系所有嘢，你就将成个香港搬咗噶啦。 呢样嘢香港人做唔到，但系大陆人做。 但系你要记住，搬你唔使搬个人噶、哦，你系搬个意识嘅啫。 喂，但系大陆人做咗啦。 大陆人做咗，所以大陆人叻过香港人啦、 啊。 香港人系抵死的。 所以香港人咧成日喺度 系抵死啊！ 我觉得善良嗰啲就要围炉啊。 系啊，唔系佢个户口过咗去啫嘛，佢个人仲喺北京食紧北京甜鸭噶，即系佢喺美国啊买咗个酒店咁样，跟住佢有咩惊啫？佢、有咩都可以再过翻去噶嘛，啊，同埋佢自己走唔到，佢成家走晒啦嘛。 唔系，所以我讲翻，即、就、系、是、我觉得网台我点解咁湿咧？就系、是、因为嗰啲人冇 湿啊，出水啊， 湿滞啊，即系冇成就嗰啲，有又诶争 hit rate 啊，即系我都曾经为我都曾经 搵地位就去死， 唔系我都曾经为咗呢啲 hit rate 咧头痛，因为啊点解我咁努力咧，即系我唔使你多谢我，都有人屌鸠又话呢样又话嗰样，我画面太黑又太差。 早两日阿云海，啊、哦、我听开云海嘅，一定长听、 嗯， 我系有一次即系自己身体唔好啦，喐唔到。咁我啊冇出門口，我有個朋友嚟探我咧，就介紹我聽佢啲節目。咁啊俾翻以前嗰啲拎我，咁、我聽下咧，我成年喐唔到啊嘛。咁我成年聽曬佢以前所有嘢，跟、住我覺得 O K 喎，跟、住我就追到而家。咁啊雲海啱啱早兩日 update 一集，身體出咗事啦。咁但係佢講入邊新嗰一集咧就好簡單。喂，我而家喺 YouTube。即係佢開 YouTube 咁樣講，我冇收你錢，你唔中意咪冇聽咯。即係好多個都講咗呢句説話、就是，就係誒，喂，我佢哋想發表自己嘅嘢，想同關注佢嘅人去 share。我諗你都係想同關注探長你嘅 style 嘅人去 share 嘢啫。咁你其他有啲去 challenge 啊，或者去講啊，多定少，冇得計較嘅、即係對自己冇得計較，對調翻轉對嗰邊，我理得你啦，你咪唔聽咯。你聽咗又唔會賺錢嘅。 但我有樣嘢，以前不嬲都錯嘅咧、我就係成日好 care 嗰啲人咧。 點解你覺得自己錯咧？ 唔係，我就係好 care 嗰啲人咧。有啲講埋啲，我都知你咩套路噶啦。你就坤啲人，有啲人特別蠢，特別中意揾偶像嚟拜嘅。係。咁嗰啲人咧就好容易，即、就、係、是、用你嘅情緒咧嚟影響到佢嘅。即係總之咧，摸到條路咧。边个一沉就八踩，即系边个官衰咧闹到扑街，即系总之样都企喺道德嘅最高地咧，咁你就自然有个听众噶啦。咁、我不屑做呢啲嘢咧，所以咧即系我可能我唔够 talent， 或者我不屑做呢啲嘢咧，就令到我 hit rate 从来都好少嘅。咁但系咧会听嗰啲咧就一路会 keep 住听嘅，即系佢明我讲乜都明显。咁嗰啲突然间空降入嚟咧，觉得你都唔系老萧咁有料嘅，你冇听啫咁。 我又唔明白、啊，首先老萧。以佢咁嘅年紀嘅人，我認識好多。喺、香港有錢同冇錢，佢個年紀嘅人我都認識。一坐低，有啲係飲茶都吹天光，有啲係要飲兩杯吹天光，都係咁嘅 style 嘅啫。其實我唔知啲人係咪少見少同啲長輩交朋友啊？ 唔係，我想講咩咧？我就係講緊咧，即係我以前錯嘅地方咧，我就好 care 人哋覺得我嘅即係好多批評，但係批評埋我改變唔到嘅嘢。咁、所以咧，我覺得。以前好蠢嘅，但我而家都系豁出去嘅。即系我即系就算即系嚟去得到嗰啲人，我都开心。我就当开间卡拉 OK 房倾偈啫嘛。咁、我读翻晒你啲留言出嚟，即系我觉得我宁愿系咁就好过咧，好有压力咁样咧，逼自己要讲一啲你一定要中意听嘅嘢咯。喂 ，sorry， 我唔系同你服务紧嘅，我只系同你一齐倾下偈嘅啫。 唔系，我哋存在喺同一个年代、同一个世代，有呢个咁嘅窗口，有啲咁嘅 device， 所以大家。 有個記錄或者交流啦，即係而家 live 就有交流啦，以前淨係可以 upload 就變咗係記錄啦。咁但係記錄都係有一個有少少隔膜嘅。而家 OK， 你可以即刻俾反應我，譬如我講錯句嘢，你可以即刻。 有交流好多，起碼有時我個 flow 都係為佢哋轉㗎。但係你哋有時唔踴躍咁樣講你哋嘅睇法咧，咁我就自己講自己嘢啫嘛。 都得。 係咯。咁所以咧，有好多人要求，喂，今集講咩先咁樣？ 其實我羨慕你嘅，你知唔知啊？即 係。係咁，點解咧？ 喂，我都有一個咁樣休閒自己一個人嘅工作空間。 嗯。 但係我喺其他時間，我就算手係抽得空啦， 嗯， 我個腦係抽唔空啊。我個腦係抽唔空，譬如話去搞下呢啲咁嘅 set up， 我當我好差，就咁夾個 iPhone。咁我斷估我都會識整到靚靚仔仔啲音 OK， 但係我係冇去做過呢件事。點解呢？我都想知道，我唔係冇勇氣，因為我有咩怕啫？我又咁自我嘅。如果有人留言講啲嘢咩，我淨係會打個地址，而家約個出嚟隻抽。 隻抽， 唔使講噶啦，撳唔妥隻抽。 或者打個 Kalen。 係啦，我同你講，一係隻抽，一係打 Kalen， 你任你揀。 即係敬酒同罰酒， 兩樣你都死緊噶啦咁。真係。 系咯，即系咁，所以咧，即系我而家都唔会为咗嗰啲嘢，即系可能同埋我个单日转咗咧，我个情绪系比较平静啲嘅，即系冇咩特别唔开心噶啦，已经。 唔系、哦，我冇转单日，我大鱼大肉，咁我都好平静咯、 啊。我都系，但系 我 而家， 因 为 我都系体化咗噶啦。 可能又同年纪有关嘅， 其 实 唔系一样嘢个起点咧，香港即系我哋大家点解可以咁多共鸣啫？就系、是、因为啲我哋个 wave 一齐上落， 系 即系喂。金融風暴一齊跌，但係 before 廿年前， 即係大家見到嘅嘢， 起嗰陣時我哋都有得益㗎嘛。 即係大家見到嘅嘢同埋嗰個角度都差得太遠。即係其實我同個鬼識咗唔好耐，仲喺街撞到嗰啲，仲係你食緊嘢背住個卡位。 係，我聽到有把聲好熟，我就好想擰轉面，跟住擰轉面望一望，係啊，肯定係㗎啦。跟住點樣開個 topic 咧？跟住一擰轉面就坐低，喂，我認得你把聲。跟住就嗰晚係阿女王坐喺度噶嘛，咁我認得佢個樣，但係認得你把聲，你明唔明啊？其實我就唔係好知佢係邊個，但係我就好肯定你係探長，咁所以啊，喂，不如一齊吹啊咁。 係，同埋有個女又順便識埋啫嘛。 唔係， 你不嬲都識㗎嘛？ 我唔識佢嘅。 哦 ，OK。 唔係，我係咪識佢咧？我好似見過佢咯。 係。 啊，唔係，我車過去啊，佔中。 哦。 佢喺銅鑼灣去金鐘啊嘛，係啊。咁我唔係識佢，我係識我另外個 friend。 嗯。 咁啊，好細個識嘅，咁啊飲酒嗰啲 friend 嚟嘅，但係佢又同阿女王一齊幾個人，仲有邊個啊？即係喺老師度講科學節目定咩？定講啲學術節目嗰個瘦瘦地嗰個。 啊，王咩？ 唔緊要，佢好斯文嘅。 于飞 啊，于飞系啦，于飞咁我一次过车晒佢哋过去咯，因为封晒路，你行唔到过去噶嘛。咁我兜上去上面车佢哋，咁啊嗰程车叫做结咗缘啦。 哦 ，OK， 就系咁噶。 史唐早几年韩国片套套嘅主角都唔系有绝症就有病，换到有肠坏症。阿鬼你句讲得好，香港人抵尿死。史唐千祈咪讲话用钱买起一个地方。普遍市民俾多幾蚊中援互都話會食窮政府，笑到唔知講乜好。 冇常識啫，啲 唔係真係好笑啊！即係有幾個三歲至十二歲嘅小朋友，俾一個變態嘅色魔強姦緊，係混咗二十年咁姦噶啦，即係未出世又姦，姦到死又再姦咁樣，即係已經係錯到好明顯嘅。跟住竟然有個阿婆話。你哋唔好咁样引诱佢啦，佢都要瞓觉噶。你咁样俾佢奸，佢用乜嘢吓？即系唔掂噶。你哋隔开啲俾佢奸啦，咁样你讲乜嘢啊？我心谂呢个社会，你净系拥护李嘉诚、刘德华，跛嗰个咧，有艾滋病嗰个咧，俾你歧视嗰个咧，坐完监做错过想改嗰个咧，喂，嗰啲你唔帮佢。嗰啲更加要擁護佢，佢係你哋一份子嚟噶嘛，係我哋一份子嚟噶嘛。邊有一個國家可以強，但係排斥其他呢啲咁嘅人嘅？有德國咯，希特拉嗰陣時咯，跛啊，成個老豆老母成家殺咗佢，點解你會跛嘅？點解？ 叫做優生學， 係啊，咩 去到極端 DNA， 你近視啊，咁你唔好出世啊，咁樣。 同埋新加坡係要讀個大學先准生仔，咁即係類似呢啲啦，即係優生嘅。 哇！你咪就係諗下咯，唔係佢冇話讀個大學先准生仔。你可以生仔，不過你讀個大學生仔佢有津貼啫。 即 係鼓勵， 即係鼓勵。 你冇扭過 佢。喂 ，Pauline 入咗嚟啊！頭先我多謝個我飲緊嘅威士忌， 多謝 Pauline， 再明謝。喂，咁啦，見到 Gary Grant 又入咗嚟，唔知走咗未咧 ？Say 個 Hi，Gary，Hello 呢邊嘅 Gary 啊。 咁咧，仲有 Winnie， 喂 Winnie 你好啊！我见到你成日都喺 Facebook 度出现咧，你可能真系唔知道 YouTube 点样入嚟，因为个礼拜咧 YouTube 咧都系主打嘅。咁 YouTube 嗰边咧就麻烦你睇翻我而家呢个 Facebook Live 下面嗰个 post 咧，就有我哋年轻嘅相嗰个咧，就有条 link 咧，就直接入到 YouTube 咧就可以 subscribe 咗，即系订阅咗。咁你下次咧就可以每次都会提一提你嘅，都唔使撞入嚟啦。因为Winnie 咧又请我饮奶茶啦，又碟头饭又大碟啲啦咁样，真系感激感激，唔好俾佢老细听到。 唔紧要，呢啲正常都会做嘅，间间都 系嘛， 熟客啊嘛。 系唔系？因为我同佢又真系好眼缘嘅，每次我去即系去亲嗰度做嘢都去嗰度食嘢嘅。咦啊 ，Jackie 真系俾我条 link 嘅喎 ，thank you。应该就是李小龙那条啦，啲海外华人特别中意李小龙啊，因为鬼佬好中意李小龙，可能就因为 错啦，系全地球人都中意李小龙、嗯，我唔排除。 我知道，但系头先试过唔得，但系而家又得咗嗰条 link like pin comment manage Jackie Jack the original five scene of death visit the end in this documentary。 播埋先， 播完啦。 OK。我話應該全宇宙都中意李小龍、 哦， 就唔係淨係中國人定華人。 唔係，海外華人特別上心㗎，即係佢哋嗰種。 梗係啦，你要記住佢嘅 entertainment 世界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嗯， 佢冇得睇翻我哋嗰邊嘅嘢㗎嘛。突然間有一個咁出名嘅、而鬼佬都中意，佢更加 buy 㗎。 係係係。 但係我懷疑連外星人都中意李小龍。 係。喂，但係李小龍嗰、那個，你知唔知曾經咧有樣嘢真係？想起都会心微笑、 yeah. 你当时 turn down 了李小龙管用政府资源来起、 yeah. 是哪个和是什么理由 不知道、啊、我听过的、就是、但我忘记了 他说李小龙的私德有问题、啊 哦、成龙不知道谁说他堆草 不是说他就 是说他撩交 大的兄弟马上封他自己听的想多了究竟怎样死都没人知道、 啊、不但是这个不要紧重点是你凭什么说呢 因为他是咩文康文局局长， 但你凭咩去讲咧？你又唔系查 過，佢又凭 你都系听翻嚟噶嘛？ 成报啊、新知啊嗰啲咯，即系有 閪数啦。 但系嗰条友，你知唔知叫咩遭遇啊？一个国际罪犯何志平，系咪特登死啊？你话佢上次贪污联合国啊嘛？ 但系呢啲 俾人拉紧咗啊嘛？ 真系特登死嘅。 即系我谂起呢件事，谂起佢啦，唔系应该谂起佢，我谂起呢件事啦。 喂，但系我真系讲真噶，即系呢个世界咧。你有去做下善事啊，或者攞个心出嚟去做下一啲多啲行善啊。 嗯。 你嗱善咧，我冇得话俾你听咩为之善嘅。 个把尺喺你自己度噶嘛。 因为喺你嘅世界入边嘅，喺、你嘅世界入边行善咧，譬如话，若然你真系靓仔到好靓仔啦，咁、你少啲出街，就唔好迷惑啲靓妹。其实已经行咗善噶啦。 但我认识一个好靓仔个咧，佢觉得同啲女咧满足咗佢嘅欲望就行咗善。 哦，咁啊， 你都识嗰个 应该唔紧要，因为咧，我唔想唔好提，我唔知边个。但系若然佢觉得咁系得嘅，咁咪继续，因为受系你啊嘛，嗰、个叫善啦，系咪？ 唔系，但系佢真系真心觉得自己行咗善。 唔紧要，做 啦。我又咁靓仔，你睇嚟一世都沟唔到呢啲仔噶啦。咁、我同你整翻镬，你永远都留咗好嘅记忆。你个人啲心情都好。 我若然个成个过程都 project 到呢个俾对方，而对方系感恩嘅，你系讲 Q 清楚嘅，我觉得 OK 咯。但系你唔好即系你系挞着咗人哋，人哋以为可以终身抱负落你度，点知你话？喂，你啱啱早自己走啦，咁你就唔好咯。 哦，咁我有信心佢他之前已经讲定。 哦，咁 OK。 系 咯。咁啊，最紧要公道啫。 哦，即刻有人知道讲边个顶你个肺。不过佢自己公开讲嘅，唔系我讲嘅事。 嗱，其实金英咧，我就完全唔识佢。 你唔识噶？ 我唔识佢。 O、okay? K。 我冇见过佢。 啊，佢真心觉得系咁噶嘛？ 我连画面上嘅见佢都冇、 哦 okay ， 因为我听所有网台节目，我九成就算开。YouTube 都是聽聲， 我都是聽聲，因為我做了第 一個 mon 知你第一時間就拍到我的聲音 是啊，因為 其實有一次在超級市場買嘢西、 你都被人 前面有個女人走，你是不是探長、 是啊， 他就拍到我 的聲 音， 你的聲音是很特別的，其實 是 最特別、 特別不入麥嘛，一大聲就拆，但又聽不到，不 應該怎麼說呢，那個聲紋的指紋 是 即是好像指模一樣， 很少撞聲、 如果你有啲人係好平嘅，即係嗰把聲，喂佢同佢講，都係好似嘅，即係成班嗰啲咩 嗰啲以前嗰啲靚妹歌咧，咪個個唱都一 Q 樣， 哦，扮聲嗰啲， 因為佢扮聲啊嘛，佢唔係用緊自己把聲啊嘛。如果佢放低咗嗰個裝扮嗰個效果咧，係真係用翻自己把聲，其實每個人把聲都好，係 有自己 樣啲，係好用啲嘅。其實你個樣可以有 character， 把聲都可以有。 其實做人都係啫嘛，明明大家都有自己個特性嘅，但偏偏要 regulate 咗同一樣。兴嗰样咪扮嗰样， 我成日都叫人唔好标签噶，因为你标签咗你就会模仿。 标签有两种嘅，被标签或者标签自己或者标签人。 都我都太过着重被标签或者标签人哋咧，或者标签一啲事，跟住再你标签咗咧就有死啦，就会有缓急先后，即系边啲系快啲、好啲、高啲，有咗个数字嗰个比较啊，咁咧就。標籤完之後就個個淨係追住最高效率嗰個嚟做咯。 係咁啊，咁但係標籤亦都有嘅必要性嘅，因為而家資訊咁發咁爆棚咧，你唔標籤咁啲做一個 scan， 即係做一個 filter 咧，你好難逐樣嘢走去了解，尤其是人啊、事物啊。你買下相機，佢都要標籤佢係咩相機啦。 你而家講呢個問題係好得意，邊個話俾你聽個人生要咁快啊？ 唔係，咪就係你大家都俾嗰個。 你知唔知以前啲人真係咩臨死啊？先 feel 到邊支 lens 影嘢 sharp 啲嘅，真係影一世人。 係， 你諗下佢碌得幾多？ 唔係問題就係咧，我哋好難抗拒啊嘛，因為人要集體意識，唔係你我當然知道你講乜啦。 你明我講乜？ 即係人個集體意識咧，就係你一定要同人有話題，你先喺個社會度先生存到啊嘛。但其實唔係嘅，其實你可以唔使咁樣生存到。我從來唔睇無線又唔叫冇朋友。少过你咁解啫嘛，但嗰啲系咩朋友？嗰啲系咩朋友嘅 quality 咧？你有冇谂过先？ 我 寧願不要啦，即系我从来讲剧，除咗讲踩过界之后，我冇第二套剧讲到，因为我有份帮手做， 我 先讲到两 下。我多嘅，譬如《鹿鼎记》啦， 《 大时代》啦，嗰、那个咩《四海豪情》啊，定唔知咩《天地豪情》啊，即系嗰啲以前嗰啲咯。我讲嘅系呢啲咯。 我连呢啲都冇啊！ 我有，全部 即系我呢啲我都唔睇嘅，直头。 唔系旧好睇、啊。 咁所以咧，即系我 你要睇、啊。 我发觉我唔会少咗朋友噶嘛。 其实你睇翻旧嗰啲 TVB 剧啊，即系几廿年前嗰啲。 唔系我睇啲画面我顶唔顺啊！ 你唔 打灯又肉酸， 你信我、 啊？屌，你跳楼都炸一个人嘅无线。你見過人跳樓好似矮咁樣，一曱甴咁掙掙未？真跳樓， 你又調翻轉， 即 係 我見到呢啲我都唔開心。 你要代入翻嗰個年代嚟睇噶嘛？ 嗰陣時已經有 L.A. Law 噶啦嘛，嗰陣時已經有無敵金剛噶啦嘛，大佬 一號 你有得比較噶嘛？ 都好睇噶喎， 因為你咪就係咯，有得比較。 即係我都曾經係一個師奶追劇噶喎，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我覺得佢哋實在太過。 我從來都唔會，我唔會妥協嘅，大佬。喂，你自從電視。用 film 嚟拍变咗做 video 拍，我已经顶唔顺，即系觉得好难。 你 讲 电视 啊，喺厂度拍，任何嘢都喺厂拍啊。我以前睇我唔睇邵氏，因为邵氏全部喺厂拍嘅。少数喺外面拍，季志雄嗰啲未睇咯，空榜嗰啲未睇咯。我系拣戏睇嘅，从来都我见到啲喺厂拍晒嗰啲，我就唔睇噶啦，假到死，打啲灯打肉酸，即系我咁样先决嘅。个剧情点样劲啊，成个完全系唔 care 嘅，即系先决啊！睇落就梗系知啦。即系我嘥时间，我唔宁愿嘥喺嗰啲剧嗰度咯。老实讲，即系我偏激啦。你觉得我？ 唔系，我 即系呢个系我选择啫，只不过 选择啫。即系譬如我有个 friend， 大家坐喺食饭，佢唔食羊嘅，我唔都逼佢食咩？ 系 啊，亚视中环四海正啊！我最记得个系咪中环四海啊？阿谭耀文有份做 锦钉华啊？ 唔系，佢唔系做锦钉华，佢喺入边都正嘅角色。跟住佢嗰首歌咩啊？啲歌词我仲记得啊！神都话过，我就算千错万错，缺陷再多都不舍弃我。好想 边个唱噶？罗嘉伦、 谭耀文唱， 我唱翻嘅。 系啊， 嗯， 好正啊！个歌词我好中意嘅。 系落咩落？哦，就落咩添？呢、這个 Liam 好似喺边度见过你嘅咧？你好似唔系喺呢个台出现嘅喎。 Liam 唱探长网络 fit 咗好多喎、 哦， 平歪出回。其实我听探长系佢把声同佢说话技巧吸引到我，加上佢性格，铺喺佢家事，中环四海。 睇 A V 打灯都有选个港剧啦，冇错啦。嗱，呢个窝冤咧，头先我就系同你讲咧，食饭嗰阵咧话佢减肥小天使嚟嘅，佢即系260磅减到200磅咁样咧，好劲。很有決心。 我主要睇《V 打燈》都有水準過 ，Liam Chan 佢做明智傑 ，Paul Michael 明智傑喎，你實知啊？ 係啊係啊，明智傑啊！ 我真係賭片嚟㗎， 唔記得，唔係幾套㗎？ 係咪黃晶嗰陣時亞視嗰啲啊？ 中環四海係四海集團啊嘛，講。哎、死我捞乱晒！ 四海集团， 我将好多套， 我就知四周集团嘅紫菜。 佢搞笑嘅、嗯，即系纯粹个 office 唔知点解厂景嚟噶嘛，老年咁高楼底啊，好多。 好多个电视嗰度啊？ 唔系，嗰度另外一套。我其实我都捞乱咗噶，不过亚视我去到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第一季 啊，我有 之后我就冇再睇，唔系即系睇埋嗰套。 我有睇我和僵尸， 即系一定要睇我和僵尸。之后我就冇再睇啦，跟住第二集第二季第三季就係买一 set 咁 box set 返嚟睇嘅，就如果无线呢就去到呢、這个其实大时代之后冇耐就唔睇㗎啦， 即係 都係睇下罗家良最后尾嗰段囉。 其实我嗰阵我约会呢，老实讲我都係睇下曼尔文㗎嘅，真係开头 曼尔文係冇得唔睇嘅， 同埋睇下复生囉，因为 复生是正的， 复生以前是做童星的嘛。 但是有个问题，我是真的看尹天仇。 我觉得尹天仇呢我第一次认识他的。 我都是我觉得很有黑的。 为什么这个人 是为什么他可以做主角的呢？ 不是啊，主不主角不关我事。我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的弹数这么有自信的？ 即系 鼻哥窿大到咁嘅， 唔好咁讲，即系纯粹系佢唔似一生出嚟就明星格嗰啲咯， 咪就 系 话咯， 即系你可以系一个好嘅演员， 所以我喺身上 点都冇理由会系揾咗你噶。 唔系我喺身上学到唔少嘢， 系咪啊？ 即系万绮雯都中意你嘅，点解？ 因为咁 劲嘅，咪就系咯。所以跟住咧，我后来又即刻整咗件尹天仇嘅皮褛，即刻 俾。佢個皮褸同嗰個白球啊嘛，喂嗰只 spray 噴嗰只，喂大佬，我真係欣賞呢個作品，欣賞到不得了，愛上埋佢。 同埋嗰只歌咧， 嗯， 淨係聽到 chorus 嘅啫，嘟嘟嘟嘟嘟嘟嗰度嘅啫，但係原來咧前面有， 係 冇錯。但原來你聽翻成首歌咧，前面個 verse one verse two 係兩分半鐘， 係啊，不停 loop 嘅啫嘛， 跟住無端端爆個 chorus 咧。就人人都淨係識個 chorus 嘅，咁我試過做個實驗㗎，我將佢前面個 verse one verse two 播俾人聽，冇人知道邊首歌咯，因為啲人唔知啊，未聽過，好熟把聲，但係去到 chorus 先識。但係呢首歌真係整蠱啊，兩分半鐘之後先去高潮。 第一集、第二集咧有兩首，一首係阿黃興平唱， 我又唔知有首另外一首， 兩首都好聽㗎。 Okay, 我頭先啱啱 咁，你啱唔啱出黃興平嗰首？ 黃興平嗰首係 舒蚀咯，咁咪 唔系真系好难噏，但系一听就会迷咗落去听噶，即系好鬼嘅件事。但 系 我中意第二首嘅，因为第二首嗰个唱嗰个我 friend 嚟，嗰个女仔就系得一首 阿咩嘛，阿同做我同事嘅 个女仔， 蒋咩嘛， 蒋系啦， 蒋咩 系啦，你噏得个蒋字就知啦，蒋嘉莹， 蒋嘉莹 系 我 同 佢 做同事， 佢做 receptionist 嘅嗰阵时， 我知 喺 FA 嗰度，我喺嗰度做新锐导演嘅嗰阵时。 啊，因为我好奇怪，点解佢会去到做 reception？ 系 因为我哋十几岁嘅，我 系 得唔好讲，我系十几岁嘅时候 teenager 班 friend 嚟嘅。 哦， okay、 你知唔知我哋三十几人坐喺个卡拉 OK 房咧？ 嗯， 系冇人会攞麦嘅。 嗯。 唔係爭咪唔爭咪嘅問題，唔係俾面，係真係冇人會同佢爭嘅。 因為唱得好啊。 因為我哋淨係入去坐咧，坐一晚都係為咗聽佢唱歌嘅。 嗯嗯， 佢係唱得好好聽，同埋佢係真係自己會練歌嗰啲人。 同埋佢嗰陣時咧，佢入行嘅時候咧，係咪有 auto tune 嘅？ 嗯， 即 係佢真係唱功嚟㗎嘛。 而家走音咧都得㗎嘛。 係啊， 但係嗰陣時啱啱有同冇之間， 我等佢唔抵。 但佢冇嘅，佢出嗰陣時。 其實我之後佢我有。見過未有傾過偈嘅，咁啊好可惜，後生細僆仔嗰陣時好 冇溝到， 唔係唔關溝事，佢男朋友佢總之我哋嗰陣時係大家識得大家，所有人即係我有我嗰陣時中意嘅人，我同佢係 good friend， 但係我唔係溝佢嗰啲，咁啊，哎呀好多嘢我唔想講，但係好多回憶， 人啲私隱就唔好講， 我一定唔講，我一定唔講。 我話我上次， 但我戥佢唔抵嘅就係我真係中意聽佢唱歌， 哦冇得抵唔抵嘅，香港咁畸形嘅地方。 如果佢唔係嗰個年代或者 唔 係嗰陣時， 我同佢性格同埋家底有關嘅，即係以前好扯嗰啲歌星咧，通常都係窮慣噶嘛，咁所以有個動力咧， 都唔係就係呢個問題。 唔係，我覺得好 發生咗。 你見到華星年代咧，好多都係咁。我知佢爸爸啊嘛，即係華星嘅年代咧，啲人好扯噶嘛，因為大家都想由屋村變成出人頭地。但係而家連呢個機會都俾人 cut 埋啊嘛。 佢唔需要， 佢 唔 需 要呢啲。但係問題，我覺得損失係我哋香港。 啊，絕對係。 個 market 咩？就有制度嘅問題咯，又係社會。 社會嘅錯，我哋未開麥啊，劉海英同我哋講。 你諗下， 其實係社會嘅錯。 其實你點解見到藝人咁難睇咧？ 因為佢哋真係冇乜保障嘅。你睇安德尊呢啲咁嘅咁平庸呢啲， 佢都有十個八個單位揸喺手。 佢真係靠好肉酸做埋啲核突嘢，咩人都 hea。嗱，你睇下嗰個 Bob 唔係，即係佢都係靠，佢都係靠啲核突嘢先有多個機會。 嗱，你又咁講，如果佢唔係咁做，佢可能連跟車送 都做。係咪就係話可悲咯？但係 幕後都做唔到。 但香港嘅社會唔係崇尚天才噶嘛，係崇尚庸才噶嘛。你庸才冇得嗰個對口單位掂嘅，佢集中地討好佢。咁我唔理你有冇 talent， 你有得做噶嘛？問題就係喺呢度啊嘛。即係如果一個正常有競爭嘅社會，你好臭串，我唔撚中意你嘅。喂，但摸你唔得，因為你做嘢真係好。但係香港我可以唔撚要你噶嘛？你明唔明啊？ 我跟悠悠白書嗰陣時最 hit 噶嘛，悠悠白書係啊。 咩嚟噶？漫畫 啊？係啊，漫畫係我平生最中意嘅漫畫之一。 讀啊喂！ 廉昌探長，我一探要住。 哦 ，OK。 平歪处会揾天字啦， 唔揾啲手噶啦。 中环四海潭做徒弟与细佬，叶德娴 做 阿妈。平歪处会自知任性啊，哈哈！两年里创世纪头五十集都好正。 哇，咁多集。 场外赠我和僵尸套剧又系抄日本动画《妖刀传》粉底 P 手主题曲好正。往次四七我和僵尸好睇。平歪处会唔系话最后个形态系跟悠悠白书咩？Kill Michael 亚视仲有套《圣者为王》，抢怀进个编剧编僵尸之前又做过漫画编剧，我果时又做系漫画，听到条陈十三话拎套妖都传嚟加加减减。 哦，都唔奇啊，因为香港咧好令人崩溃嘅地方咧。 其实我好清楚边啲作电影作品或者边啲嘢系抄漫画，因为我系漫画迷啊嘛。 唔系，所以好你唔觉得好痛苦嘅咩？即系成日 我又唔反对、啊。 唔系反反嗱，日本有同人。知呢個傳統啦， 啊、 當然 人哋都會再， 但香港咧，但香港嗱二次創作人哋，絕對係 tribal 翻原創嗰、那個，但香港隻字不提嘅， 哦係好賤格嘅， 好賤格，即係直頭，即係令我最崩潰咧，就係我早十年咧，我知道王澤嘅老夫子咧、原來抄台灣嘅嗰個老夫子，哇屌激撚到我咧，即係我好用咗一段時間咧，先 tune 到我個心情咧，我點樣可以平常咁樣睇？因为我以前好鍾意老夫子，细个唯一画嘅漫画或者唯一睇嘅漫画就係老夫子。屌，原来就係老番嚟嘅。哇，即係我简直对香港嘅创作界绝望。即係点解香港嘅土壤係咁嘅呢？唔係冇人创作㗎喎。 不嬲都係有个好大问题，即係譬如我入行做，其实我做即係幕前先㗎嘛。咁但係我嗰、那个你嗰个崩溃，我係六七个月后我一样係发现晒呢啲嘢，我又係崩溃到。我直情覺得，唉，屌佢鬥木算啦，呢啲咁嘅行食屎啦，即係呢啲咁嘅叫公司叫老闆呢啲。 你幕前你做邊份？一陣先講。 唔使一陣講，幕前咪你 catwalk 啊，頭先嗰啲相嗰啲咧，咁咪 catwalk model 啦 ，fashion shoot 啦，廣告啦，跟住拍過少少戲嗰啲，即係叫有個角色行埋講下嘢，跟住喂快過人 好多啦。你前有冇咁大隻㗎？ 我冇咁肥。我少六十磅啊！ 哦， 我少六十磅啊！我而家系240斤。 咁你嗰 日 做咩角色啊？ 总之有个角色啦，都系俾人打嗰啲嚟噶啦。 反应嗰啲 吓，爆反应弹粒链喺个链嗰度反嗰粒片咧，食一转啪啊！跟住话你做得好真啊！哇，我粒链就得就断啊！咁即系成个发上去，血都飙埋啊！嗰粒。反應彈爆啲血漿噶嘛，但係甩咗之後，我仲有滴血流喺度，因為 真血 佢挑咗我粒鏈一下， 哇！ 跟住吊威亞咧，淨冇索死咧，就咁好似索豬肉咁咧，街市一索就成個人飛咗三樓，哇！爆曬內臟內出血啊！ 哇！真係啊！ 我做咗九個月，我全身傷曬噶， 乜做替身你都做啊？定係你 我唔係做替身，係冇人做到我替身啊！ 哦，一輪 佢有替身企喺度噶，跟住一對個鏡頭，淨係依個膊頭啫嘛。咁我依個 size 佢拍唔到啊，因為嗰個替身隻手短咗一截啦，同埋細咗好多。咁跟住話穿崩喎，咁穿崩點啊？啊， 自己嚟 咯，我自己嚟啦咁，戇居咯，我乜嘢都自己嚟，成套戲自己嚟，拍48小時，我48小時全部自己嚟。我旋轉打關都飛咯，我得一次。我是真的對不住，我真的做不到了。 為 什麼呢？我聽不明白他說什麼，還有那個動作我沒有信心做到你們那些那麼誇張。 他有沒有個拇指做一次給你看？ 有，他沒有做，他最後他說做一次，我不如你做完他，然後他真的做完他，然後我看見，哇， 好彩沒有發生口。 我都看戲的嘛，由細到大。我看看， 仲用呢招啊？ 嗯， 即係其實又好難令人投入同說服嘅嗰個動作。 嗯， 係完全穿曬你之前係叫打交咯。 嗯， 你呢個叫做係做一個動作，但係呢個動作純粹好 one off 同之前你諗下拍兩日嘅打嘅動作剪埋係得三分鐘唔夠嘅啫、嗯。 正常。 好少嘅，可能即係除啲 close up 咧，真係打都唔夠一分鐘嘅。但係拍咗兩日。辛苦到爆嘅，佢突然間整個美術係咁，佢真係 嗰陣時咪九十年代頭咧， 九十係啦，九十年代 嗰陣時好多好趕嘅啲戲，即係我 趕唔緊要， 唔係所以唔係所以你係冇得唞啊！ 我都唔介意有冇得唞，我自己新仔入行咁樣叫我俾其他人機會好好多，一嚟就接到遊戲拍，喂，直情都唔平噶嘛，我斷早計， 嗯， 因為我唔需要做噶嘛， 嗯， 我其他嗰啲 job 係仲高啊嘛， 嗯。 咁跟住我唔理，我鍾意電影我去試。咁其實係唔啱嘅個決定，因為我本來應該過日本發展或者過去、 嗯、 因為有嗰邊 offer 嘅。咁、 嗯、 如果去嗰邊呢，我調返轉可能玩五年，我真係有咗名我再返 香港 就唔使咁樣開始㗎啦。即係啲嘢可以傾得好正常啊，安排得好好去做。 啲、嗯、杯有你個名㗎啦， 唔係我一開波已經有㗎我一開波已經有㗎啦即係有阿鬼個名喺度，唔係呢個問題。但系喺嗰个过程，你睇见啲垃圾嘅嘢、嗯，我真系 喂，同埋咧有嚟 点努力咧？ 有时睇翻 你点努力咧？努力 你又睇翻套戏咧，真系好呕血嘅，即系拍嗰啲人好辛苦 嘅 可能。 唔系同期有好嘅作品，但系我冇份。 嗯， 譬如十二夜，我有份 casting， 但系佢叫我做嗰个角色系试下个基佬角色，跟住我望住佢。 系咪你话俾人知你同男人打 K 轮啊？唔知，但系个问题嗰阵时嘅我，你试下叫我试个基佬角色，我系一睇就知道我做唔到啦。 咁所以俾吴家龙做咗系嘛基佬角色？ 唔系，我唔知边个做，总之系十二入边有一个系同嗰啲 friend， 大家咪有一个系基，跟住讲分手定唔知乜鬼。但系而家我啲手势咧，成日咁乸型咧，系某程度上我好似得唔到嗰个角色嗰、那个演绎。唔係，同埋係 你本身 以前我好粗魯嘅，我以前好硬好粗魯嘅，就係、是、有好多人同我講話我打親佢，即係譬如我可能會 收 手，譬如起身行我喂行啦咁，但係嗰個人話第二日同佢講話我打佢，咁、 嗯、 我而家變咗成日都要好似蘭花手咁，乸型啲，啲掂啲嘢咧兩隻手指，因為我試過就咁揸個杯啊，我攣爆咗個杯啊、 嗯， 我係攣爆過好多次杯㗎啦，所以我而家攞嘢咧我係。咁樣嘅，即係我老婆即刻問我：你唔好咁樣掹，即係佢話我蘭花手去掹個耳機啊！我唔係啊，我扯斷過幾多條，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幾千蚊咁買個嗰啲 Bluetooth 藍牙耳機，咁我掹咪就掹咯，或者就掹。我搣爛過、捏爛過、搣斷過，相機我都揸爆過一次，即係硬生將個菲林 body 捏爆嘅。 你係情緒變動，因為你普通 唔係，因為我捏住堂梯咁樣捏部機、 哦，即 係 兩邊都 parallel， 兩邊都 parallel 緊嗰時係用實個力，又想定，跟住一影，跟住聽到嗱，哎，跟住我拎翻嚟， 個 shutter 凹咗落， 唔係面底開咗啊，即係將部機佢咪有個蓋開嘅，我將個機咁樣壓扭啊，所以我慢慢我就唔想咁大力咯。 嗯。所以改变埋啲动作， 系啦，咪变咗好似乸型咁。我唔系点咗，我梗系用两只手指拎啦。如果我咁样拎，我唔觉意一捻又失控啦。 Terence Wong message retracted。Solomon Wong 马小玲个造型乜唔系 G.S. Mason 咩 ？Terence Wong 无线电视剧老表你好 ，Here 第三集入边播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主题曲，我哋听到拍晒手掌。陈怀振。个别角色就套套日漫都有什么什么最后形态啦，但个故事系框系妖刀传咯。小明坐火车甩链， 甩链， 甩拎啊嘛， 嗯，甩链啊，即系甩就甩链啊，意思系， 哦系啊，甩链啊，真系好惨， 飞链， 飞链啊，大佬。 What true 啊？有冇咁夸啊？其实我同你都差唔多身形者。 喂，请录上嚟啦，有相有真相，阿先。佢同你差唔多身形，但系佢冇呢个经验过，我谂 咩经验啊？ 即系揸爆嘢嗰啲咯。哦， 有啲难啊！ 阿 Jacky 话咩啊？睇下先，我唔读啦，俾佢读啦。 差唔多身形边方面啊 ？Jacky Jack sorry the last link was in French. This one is in English like people meant manage. Jacky Jack sorry the last link was in French. This is a line like people comment. 肚腩定前臂先？ 喂，系咯，咁譬如头先讲嘅电视剧啦，即系你嗰阵时做电影系咪你去 UFO 制作公司嗰啲？ 唔记得啦， 唔记得， 咩都有啲嘅。 喂，以前咧，我嗰阵时系做紧剧照嘅，你讲紧嗰个年代。咁咧嗰阵时好多黑社会。 你识嗰个咩星吗？死啦！ 咩星？ 有一个 喇星， 唔系有一个叫火星， 火星同埋木星， 系木星， 系影相噶， 系， 佢好狂妄噶，好劲， 好正噶，我有同佢喺茶餐厅坐好耐， 佢啲 听佢 性情 好正， 性情中人， 好正。 你知唔知咧？我同佢未见过面啊， 嗯， 但系咧，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咧， 嗯， 就成日都提起大家对， 哦，系，咁咧佢年纪大过你， 但系大家都系做紧，但系我哋识啲 common friend 嘅剧照啊，或者美术指导， 系都系 咁，大家都听过打个名嘅，大家都某程度欣赏大家。我谂啊，咁有一次咧，我有一次去我转咗行，冇做剧照，做拍 making of， 咁见到佢突然间个热情到咧，抌个 FM 2嚟，喂探长，整两张，哇太突然， 我都系用 FM 2喎， 一接个相机咬到手指，哇痛捻到咧，又不失霸气啊影。佢好惯噶， 我都系第一部都系 FM 2， 我第一部就唔系，第一部系我唔系用 Nikon 添。 嗯，唔系咁，如果咁讲，我系 Minolta 第一代嘅 AF 机，你知唔知边部啊？ 第一代 AF 机，我知嗰部机系零舍舍个样都唔同， 系啊， 呢边冇嘢嘅， 系啦，呢边冇晒，净喺晒呢边，跟住好似侧咗去呢边咁啊嘛。跟住佢有幾支 lens 跟翻係可以， 一定要 嘅， 有螺旋紋嘅， 係螺旋紋， 同埋銀色嗰只， 同埋你知唔知？唔係銀色嘅，黑色嘅，唔係銀製嘅，佢有啲位少少啦。咁但係好科幻嘅。咁我真正第一部機其實 你知唔知個藍本係學咩機？ 唔知 學太空漫遊啊 ，Cubic 嗰套啊。 哦， 佢個 總之係 Minolta， 佢又係單邊嘅， autofocus 先㗎嘛。 其實好前衞 嘅，但係其實唔 work 㗎，因為大部分嘅景咧，你一攞一撳 autofocus 咧。 咁咪第一代啊嘛！ 佢真系截到咧，哇！真系我系用嗰部机，令到我对摄影有浓厚兴趣，系因为我一定 用 manual， 因为我从来都唔用实 man auto， 因为我低温我用Nikon 原装嘅 auto focus， 我嗰阵时买801，就跟啲 kit 嘅，已经顶唔顺啦！哇，咁慢都得嘅，不如自己拧都快。 系啦，我就系自己拧，跟住咧就第二部就 Canon A1， 跟住就 FM 2。 咁嗰陣時Minolta 啲 design， 就算佢啱啱做數碼機都前來過人。 係，佢個手感嗰度有啲一行行。 佢都仲係要扮緊2002嗰套戲。 我唔理，總之佢都係好科幻。總之你攣住咧，佢係可以 feel 到你噶嘛，佢係 feel 到你揸住佢噶嘛，即係話你落腳影定唔揸上面定揸下邊影咧， 同埋 佢都知噶嘛。 同埋佢第一架機咧， 用眼球，用眼球 個 founder， 你睇 founder 又睇 mon。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佢最超獎咧，第一部機咧係夠膽死唔俾你校光圈。全部用電子嚟測光， 哦、 即係光暗用快門同埋用電子咧， 冇得 冇景深，全部都係 open 景深嘅， 好撚得意。 係啊，即係但係咧，佢好前衞就死得梗係快啦。 sorry， 俾 Sony 收購咗。 我對攝影嘅器材，去到 D3X， 係 我就已經係失去咗所有興趣。 嗯， 我淨係用咯。 我嗰陣時見到你相咧，有用 medium 相機喎。 有嘅， 租定系点嘅嗰阵时？ 边个叫 medium？ 即系嗰啲啊， 我自己嘅， 你自己啊， 系啊。 嗰阵时要插个 波嚟，系妈咪啊六七啊嘛， 系六七， 我成夹噶。 嗰阵时要摆个波嚟， 要摆 俾个客睇 啊。我系菲林年代出身嘅， 系 即系我系唔系做助手，我系净自己做 job， 我已经做咗好多年系菲林嘅，跟住先出啲截图。跟住啲絕圖出啦，我就開始同啲徒弟講，我話：你哋生性啦，而家唔學就食屎㗎啦！即係你係仲要係即係真係俾心機，如果唔係你轉行啦咁樣。因為我都見到係 個門檻太低啊嘛。 係啦，就周街都係。 同埋個 production 係簡化曬啊嘛。 唔係，其實我係覺得咧，攝影係藝術嚟嘅，係藝術作品，係一個 performance， 係同。彈首歌同跳個舞或者拍套戲，全部一樣。你唔好講個 scale。 唔係你講緊你嗰陣時就係咯。 咦？唔係而家都係，永遠都係。 唔 係信我啦， 我影相呢樣嘢係，但行業已經唔係。 唔係個行業令到扭曲一件事，即係譬如你頭先有講過話，即係我會掂，即係我其實唔掂嘅。即係我都有我辛苦嘅地方嘅一樣。即係你睇我好，我睇你好，我揦開俾你睇，嚇死你啦！做到撲街啊！即係。即係好想行 撲街，邊個未試過？但我選擇咗懶啫嘛。 唔係啊，我意思係即係做唔到以前咯。因為以前係 菲林年代個溝通個行內人咧，同你買嗰、那個啊，即係揾你 call 你嗰、那個啊，嗰、那個都係 professional 嚟嘅，只不過佢唔係攝影師啫嘛。 即係你講得出個重點就係咁啦。係 啦， 而家啲從業員咧，全部都唔 qualify 嘅，我諗講。 問題係而家佢睇個 Facebook 或者朋友介紹識你揾、你，咁你唔可以要求一個佢有意欲想影嘢拍嘢，佢唔理係公營、公事形式。幫 business 定係幫自己 personal、或者係一啲 wedding 或者係一啲 portrait 我唔理啦，但係問題是你冇辦法要求佢識呢啲嘢噶嘛，因為佢話俾你聽，可能我前半世就係炒股票，我而家有錢開一間公司，我想拍廣告，或者佢今日先入呢間公司，佢老實竟然叫埋佢間廣告嗰班， 其實冇問題嘅，所有嘢都佢信得過你就俾你搞咪 OK 咯。 哦，咁啊冇信得過嘅喎。 但問題就係而家咧，我琴日先同個 friend 鬥勁。 斗咩好？ 斗咩劲咧？因为咧，我都耐唔耐要接啲硬照嘅 job 嘅，咁咧已经好少噶啦。即系有啲熟朋友搵我影、即系仲以为我做紧影相嗰啲咁嘅照 照报啦， 即系俾翻个样嚟睇，我都系影相嘅。咁照报照影啦，咁佢搵咗佢公司个佢个机构个助手嚟，即系叫我 design 埋个 output 冇所谓啦，当益你啦，影相帮你 design 埋加啲字都好简单。咁呢你搵我 design, 咩叫 design 呢请问就係啲嘢我點樣擺布啊，我揀邊張相啊，個構圖點樣。 總之 buy 你個 concept 啦。 但點知佢個助手呢畫咗張喺個電話度俾唔到你睇。畫張鬼五馬六嘅抽象畫俾我。 就話要咁。 就話要咁要咁呢、這個喺呢度。 咁你咪彈佢一句囉，如果你如果我啦，我會 O 一陣嘴跟住話咁其實你真係 creative director 喇。 我咪就係類似 咁。如果係咁，我想問你收咗錢未啊？未收唔該，你唔好撚扮。 唔係呢個問題，我寫一個話字喺度，你自己諗下話嘛。咁跟住咧，佢話唔係好難明啫。我話唔係呢個問題。我話你叫我 design， 我咁樣咪唔係 design 咯，我借隻手俾你啫咁樣。 我喺自己嗰行啊，我出咗名，我把口咧係零秒出手嘅，即係你一計高想做咧，哇！我食屎啦！你呢個你冇即係整頭髮又好，整化妝好，我後屘戒咗點解咧？我鬧到人喊都冇意思嘅。你合作唔到嘅人越嚟越合作唔到啫嘛。咁而家我係點咧？有個化妝化咗個妝問我得唔得？哇！眯埋咯，哇！幾好喎、努力啲啦咁，或者哎呀真係多謝你啦咁，即係我係近呢五六年先學識呢樣嘢。點解咧？以前一個妝去到最貴可能淨係轉一下兩萬。咁你嚟要去轉三個裝佢收六萬，咁好老實嗰、那個土壤梗係有尊嚴地位原則，同埋如果嗰個人真係唔得，你真係應該屌佢㗎喎，你應該係一棍扮落去。 喂嗱，聽眾們，你唔好覺得阿鬼講誇張，以前冇 Photoshop 咁樣執法嘅，嗰條友個關鍵就係佢嗰手嘢得唔得，影出嚟就係咁。 唔係最簡單就係、是、以前試裝，我記得。一個 quality 嘅 job 個客，我淨係試一個 pre-shoot， 我係收錢嘅，即係個 pre-shoot 我揾一個唔出名，但係我覺得佢可以有機會， 即 係 俾個效果圖人哋睇，冇錯。 個客係要抌十幾萬出嚟做一個 test run 嘅，個、十幾萬咧化妝六千蚊一個妝，因為真係做個想開兩萬嘅，但係佢唔出名，咁佢你揾佢做 test 嘅啱啱就六千蚊一個妝，佢話我唔使料啊，係咪先？啲嘢全部畫。 喂，以前有呢個梯級咯，你做得多，你嘅 connection 好，你咪 exactly 咁。佢跟師傅都要時間啦，佢買嘢都要錢啦。咁你而家叫佢過嚟 show off 俾你睇，表現下得唔得？佢話我都要收 course， 我話收幾多？六千。我話好，咁你過嚟幫我整一個啦，咁樣。跟住我影嘅時候，我都係四五個助手，成個 studio 二千尺。啲架撐都係擺曬出嚟，我都係有個 course 喺度，咁我都係做俾佢。咁、那個 model 嘅係佢揀唔知要呢個好定要嗰個捧紅佢好，咁咪擺兩個女仔同步嘅嘢做 double， 跟住到去唔講咩牌子啦。咁、那個客揀嚟緊今年捧邊個，真係做邊個 ad。咁以前係冇咁多 Photoshop 嘅嘢噶嘛，但啱啱有，啱啱有。 但嗰陣執相好慢㗎， 好慢。第一你撈嗰個嘢咧。嗰、那個技術冇而家咁， 以前係逐格逐格，你要 copy 咗度先至嗰個 render 到噶最早期。 如果你原 即係仲係 Macintosh FX 嘅年代啊，講緊 六啊， 啊 OS 六 ，OS 六已經係後期啲嘅啦。即係我入行嘅時候係two C C I 嚇，唔係即係我講我嗰單嘢係 OS 六嗰期， 係 即係仲係大家喺度拗緊頭，到底影菲林好定係可以？digital 賣 嗰陣時 ，digital 係 有嘅， 要慢快門 嘅 嘛。 慢要慢快 門，即係 fix 啲嘢 嘅 嘛。 fix 啲嘢係，所以嗰陣時我抌好重本玩 high speed 嗰啲燈啦，七千分之一秒嗰啲燈咯。哇，大佬 好貴 幾皮嘅個 pack 啊！ 係而家執曬粒啦嗰啲。 而家唔使貴咩？ 唔係大陸嗰啲隊到人執粒執曬粒啦。 都唔係 我唔理佢点解。 唔系直头有个厂咧，死亡通告咧，就系话因为嗰个牌子啊， 抄我， 照抄到一模一样。而家你买佢啦，唔使买我啦。 波云士啊， 系啊， 我用咗十几年波云士，开头用邦卡拉系因为 power 啊嘛 ，power 啦， 你嗰阵时一定 收 八 噶嘛，一定要 收 系啦，最少八 啦，十一五点六一定噶啦， 懵唔掂噶， 系啦，咁所以一定要 大底起码十一，八至十一， 所以一定要嗰只灯先得啊 ，power。 系啦，跟住包卡个爆 back 爆 power pack 爆电容咧，系经常爆嘅，我试过最快速度佢一爆，我一脚成个 tap， 连啲拉住啲灯嗰啲咧，因为我锁死晒噶嘛，系断埋嗰个，因为我惊佢爆亲我呢边啲 artist 或者客。咁我一腳成個 pack 踢咗佢咯，我就即刻湊兩個新嘅出嚟就做咯。因為你嗰陣時用包卡，你個幾經驗咧，你就係要十幾個包 pack 擺喺公司嘅，跟住廿個頭咁樣，係成日爆 pack 啦、燒頭啦、燒膽啦、出煙啦、電線，因為佢谷到最大嚟用啊嘛，搶機一，你諗下一日， 同埋啲機越嚟快，佢越嚟壓力大。 Exactly， 你部機回帶回咧越快。以前我哋 唔係你 medium 就 OK 嘅 match 嘅。系啊，但系后来就摩打之后 咁样扭吓，跟住白夹夹白咁样， 同埋得佢十几张有 reload 啦。 系啦， 系啊， 你最叻咪六个 film pack， 系咯， 系咪先？你都要入噶，但系而家唔使。 咁所以以前影相系真系天文数字噶， 一日 course 眯埋眼唔使交代几皮嘢系烧噶。 以前我跟一个独立嘅摄影师，即系唔系大 studio， 自己接一单，佢得几个熟客就已经 够噶啦，够一世噶啦。 佢影咩咧？影银器啊！ 嗯， 哇，难影到扑街。以前冇 Photoshop 嘅，我入行嗰阵。 我最惨系咩咧？银器，我有啲 job 嗰阵时咧系帮啲 fashion 嘢影啦。咁佢类似系讲啲 item 嘅，咁我系冇人嘅，净系得啲环境。 我想我斟水饮先。 O K， 你继续。咁点咧？我听住啊，你继续讲我。 系。咁佢就淨係得啲環境 shot， 咁啊幾版嘅啫出，咁啊次次影啲嘢唔同幾得意，咁我影咗幾次都幾開心。點知有一次去到咧，突然間佢有一個 idea 係講個浴室啊，浴室啲嘢，咁啊好高級嘅，好靚好靚啊，次次左啊咩咁啊，我跟住成個環境 set up 咁啊，影張好 mood 咁樣啦，跟住隔離就會自己做翻啲 Photoshop， 篤翻每一個係咩 items 幾多錢喺邊度賣咁。有一嚿嘢蚕豆咁，即系银色嘅，完全不规则咁样，跟住其实系摆翻拣嘅。 嗯， 我影唔到， 点解？ 因为佢无限 反 光， 系 我嗰、个环境佢食晒落去啊！即系譬如你系啡色嘅，佢又食咗入去；咁佢系白色嘅，佢又食咗入去；黑色又食咗入去。你要做一啲假嘅黑白色嚟勾翻啲 扮翻个影， 其实有办法嘅，但系个问题我唔喺个 set 度影就得咯，但喺个 set 里边我就弹佢唔到出嚟噶啦。 喂，以前我啱新翻工咧，唔知道咧，我拎咗啲重嘢滑过地下， 嗯， 哇，佢追咗嚟屌， 点啊？你讲嗰个公司 影人气，因为佢要整个 set， 哦，因为佢要个 set 个墙个天地系 reflection 嗰个银器噶嘛， 唔系啊，因为我整起咗啲尘啊， 哦，会黐埋去，系啊，好大镬噶， 即系我开头我唔锯嘅。但我见咗，我见佢执手尾咧， 执好大镬， 我心谂就抵掉。 唔系，因为系用放大镜啦，用吹尘嗰啲嘢啦， 系啊， 黐尘纸啦，白手套啦。你影 Polaroid 以前影 Pod 影 Foot 系两个界别嚟。 其实系啲个 set 嗰啲嘢用，唔系即系嗰个器皿容易啊，搵只泵走佢唔难。 但系其他环境， 但系底下块亚加力胶咧， 哦， 佢影无限黑啊嘛。 哦，咁啊， 佢一次用咧，即系嗰块一搣出 冇 用。 嗰 时 冇 Polaroid 咧。真係好大鑊！而家咩無限黑，我做定十個背景都得。 即係所謂無限黑咧，就係、一塊 acrylic， 我知 咁咬，唔係觀眾唔知， 觀眾唔知。 咁咧咬到去一個 angle 咧，乜都反唔到，即係反到啲黑位咧，咁好靚，咁顏色特別出噶嘛。屌、 嗯！ 但係其實我可以分幾次拎翻啲入去咧，就唔會拖到啲塵嘅。 嗯、 我真係覺得我嗰次係第一次俾人屌完，我覺得睇屌真係。即係以前就唔鋸噶嘛，細路仔。但係你見到佢後來最尾咧，佢仲屌過幾日啊！ 嗯， 跟住佢就整幾都整唔走咧，因為有靜電噶嘛。咁跟住拎走曬啲啊，再換嗰塊黑膠，即係嗰個亞克力反轉搣嗰層用後面嗰邊，又嘥咗成日。哇！真係嗰陣時真係抵佢發嘅，幾廿萬一個 shot 嘅喎，真係。 係 㗎。即係而家諗起 影石最初其實真係100万。 其實而家有幾廿萬啲人用 CG 嘅啦，我諗。即係出到呢個價錢。 我相信佢會好平咁拍盡量。 嗯。 唔係淨係影相㗎，片都係㗎。佢盡量撳到你拍片啊影嘢呢就好平，就寧願抌重喺後面。 嗯，係啦，即係所有個時代唔同，呢啲嘢呢即係當係即係以後都唔會再重新發生㗎，根本上 兩睇啦。 唔係因為而家冇人依賴呢啲咁嘅隔離嚟㗎啦，好明顯。 係啦， 因為隔離嗰個倉好污糟啊，真係仆街。我呢度又唔食嘢。 系咯，我 呢啲系小巴曱甴嚟喎。 系咩？ 系啊。 点解你会认得呢？ 小巴曱甴样唔大噶嘛，嚟去都系呢个 size 啊嘛。 哦，即系喺小巴上面嗰啲。 系啦系啦，佢有一个种嘅，唔识噏啫。最恐怖就喺美国嗰曱甴咯。 点解？好大只嘅。 佢大只又生蛋又飞又剩，乸咁教。但系早排个台湾佬话曱甴一啲都唔邪恶啊嘛，啲人封存都唔敢睇，好卵惊曱甴。 首先咧，邪唔邪恶一件事，我唔希望共存啊。共存喺地球冇問題，唔好喺我間房啊！你明唔明啊？我個世界已經縮到好 Q 細噶啦。即係如果我行山嘅時候，我見到曱甴，我係唔會嬲嘅。但如果我一間房見到曱甴咧，鹽蛇啊乜都好啦。 你喺房，你可以離開間房啊！你想搭 lift 撞到曱甴未啊？ 試過。 哇！嚇撚到我啊！ 切，你唔好講啦。我喺之前有個倉咧，我係擺嘢嘅。 我知啊，你同聽眾講啊。 哇！依、這個真係哇 ！Alien 嗰個畫面啊，有冇睇 Alien 佢一舉開個嗰、那個假天花咧，咪成扎都衝緊埋嚟嘅。我喺個廁所度，咁啊開個窗食煙啦，諗住噴出去啦、一開個窗食煙，跟住之後四個嗰、那個窗嘅四邊都開始湧入嚟咯，係四邊一齊。跟住我砰一聲閂窗，已經有三十隻入咗嚟噶啦。 嗱，你交代一下，嗰、那個係個天井嚟嘅。 係啦，那個窗咧係對住個天井嘅。而個天井咧 ，suppose 你舉個頭出去就係望到個天，個地下咧就我嗰陣時六樓，咁下邊啊應該都係冇乜嘢，唔係好深嘅啫，但係好黑嘅，黑到睇唔到嘢嘅， 無限黑， 無限黑嘅，我以為係黑色嚟嘅，即係只係冇光咁解。後屘發現我打曬嗰三十隻曱甴啦，因為我其實未著褲嘅，我即刻跳飛咗出去，閂埋翻個廁所門。咁反鎖咗佢哋喺入面，我就出去揾 殺蟲水、 殺蟲水同氣槍，我有好多氣槍嘅，我即刻揾氣槍入去，最快速度打咗最明顯嗰啲先，跟住匿埋嗰啲咧就揾殺蟲水用火機，哇咁樣聽燒到 black black 聲嘅 ，OK 殺曬嗰三十隻 ，make sure 冇走甩任何一隻，數翻曬啲屍體，跟住我就著翻條褲，好認真咁諗，頭先咩事呢？我只係開隻窗啫，喂鬼片咁啊，大佬四條框一齊湧入嚟，跟住我就攞電筒照住嚟開，照住嗰個位一開條罅仔啫，即刻夾啦要，因為我望到咩、 就入嚟啲蘇。 原來我望落去嗰六樓咧，唔係黑色嚟嘅，即係唔係冇光，而係全部 滿曬， 滿曬，係全部都係曱甴。因為我有一個氣窗，咁每一層。兩邊都有兩隻氣槍啦，咁就算唔光都唔會黑曬噶嘛，同埋牆身係白色噶嘛，你就算污糟都唔係污糟到黑色啊，係啦，原來係全部曱甴四面齊曬，跟住我就即刻走去揾自己有咩物資，我揾到白電油，我揾到火酒，我揾到大媽裝嘅最巨型嗰啲殺蟲水兩支，跟住我就封咗自己嘅廁所門，貼曬膠紙先。我驚佢，我同佢奮鬥，我要咁我就預咗自己係 O K 嘅，入去啦咁樣，黐咗膠紙，跟住就一開嗰隻窗咧，我就拿兩支白電油，滋滋滋滋冧冧冧，跟住噴火槍嗰個殺蟲水點火，啪！跟住一燒咧就拉著埋我倒落去嗰啲咧，哇！嗰個震撼啦 ，black block 咁爆。燒窿嘢嗰啲曱甴嗰啲，即係燒甲殼類嗰啲嘢，咪會即刻爆嘅。 燒顯， 哇！跟住再補白電油，再倒火酒，總之辣得就繼續我懟曬落去啦。我燒咗一晚啦。 係，咁冇人投訴你。 邊人投訴？哇！黐線啊！那個六樓啊嘛，那個火去到我嗰度嘅，但係因為佢係好快揮霍啊。 因為佢向天。 向天同埋好快揮霍㗎，我唔係落石油啊，或者咩？我係白電油，白電油燒一陣嘅啫嘛，幾廿秒嘅啫嘛。咁但係我 keep 住擠啊嘛，所以嗰條火柱咧就好似你玩雲斗羅嗰條咁啊，你要撳住咁發快啊，跟住覺得哇，跟住佢又想擒上嚟，我又殺蟲水淋住佢咁樣擠住嗰四個窗咧，哇！我搞好即係差唔多四點幾嗰陣時， 係 我終於可以叫做見到全部都係屍體啦， 我仲第二晚再燒多次嘅， 嗯， 即係再買多咗啲加長。 咁你第日仲見唔見到有啲黑色？ 冇咯，唔係 好難死 翻個牆，見翻個牆，唔係其實佢唔係應該死曬， 走曬， 係應該走曬，因為我淋咗咁多嘢落去咧，佢哋頂唔順嗰陣味啊，可能因為我知道下面唔知一二樓係嗰啲炸油廠啊， 豬油 意面啊， 哦， 意面啊， 意面揾油炸， 係揾油炸嗰啲啊，跟住佢總之係嗰啲食品廠啦、啊、下面、嗯、哇！嗰啲曱甴其實養咗喺嗰度，我心諗你都應該注重一下你嗰個工廠嘅環境啊。喂 ，Made in Hong Kong 未必一定好嘢嚟㗎， 係啊，呢啲咪知咯。 你一定係佢 好有蛋白質添。 嗰、那個 office 嘅， 哇！其實曱甴有油炸到嘅喎，可能 問題係咧，你一定係喺嗰個工廠嘅生產線好近嘅地方。 嗯嗯、 但係你諗下，我要整幾個鐘先殺得到、趕得到佢哋走。你諗下嗰個數量係幾咁驚人、嗯？我日頭啊，特登翻去再開翻個窗望落去咧，係見到曬我燒死幾多 嘅， 而跌曬喺地下 一堆堆， 係啦。但係咧。嗯隔咗半年後，我開俾個 friend 睇，叫佢睇咧，佢話睇唔到。跟住我諗到點解？ 又補翻？ 唔係食曬啊，俾其他嘢。 嗯、 啊。因為你都識講蛋白質嚟嘅啫嘛。咁如果老鼠啊，或者其他佢哋自己 食布飛， 食布飛咯，或者咪鹽蛇啊嗰啲，哇成炸，喂、嗯、邊 啲？仲有煨過香啲添。 係啊，煨過香啲，即係嗰個經驗係令我震撼㗎。 係係。其實我呢度都講過嘅另外一個曱甴故事啊，唔知你有冇聽過？我由喺機鋪度做 part time 咧嗰陣。不過唔好再講啦。喂，咁咧即係曱甴，我覺得最恐怖。我曾經試過搭 lift， 佢喺個風扇位個捐落嚟喎。哇！嚇到我第一時間好冷靜，其實我所有掣撳曬，邊層落就即刻走另一行翻十幾樓上屋企。 你講曱甴啊？ 係啊， 我識有個朋友係即係唔係好熟嘅，但係佢係坐完監出嚟揾工嗰啲咧， 食曱甴。 佢話佢第一份工咧係俾嗰啲阿 Sir 派噶嘛，即係介紹噶嘛，係做。渠务啊，定唔知咩？ 哇，好金喎、 啊！佢话冇嘢啊，嗰、那个 回南口唔系 佢哋 打风之前、啊， 佢点解做唔到咧？佢第一晚佢就即刻走， 嗯， 即刻走， 嗯， 佢嗰个佢而家谂翻起自己唔生性，佢系人哋摆明玩你啦，即系佢觉得 猪油骨 就系唔同你讲啊，叫你去开个盖啊， 嗯， 开完个盖咧，一开已经嗰阵味好大镬噶啦，仲要唔知喺第二边怼啲唔知咩入去喷咧。跟住嗰邊咪湧出嚟啦，湧出嚟叫佢揾個嘢吸啊， 嗯，吸啲曱甴入去， 係啊，因為唔好俾佢走啊嘛， 係係。 咁但係佢係殺，唔係吸曬嘅，但係佢成個缸去吸嘅。但係另外嗰邊咧就揾嘢噴喎，咁下邊通啊嘛， 飆曬出嚟。 咁一邊谷，咁呢邊咪走，呢邊走嘅時候佢特 登懟 啲嘢吸，咁咪可以即係等污糟嗰啲， 即係逼走嗰啲嘢。 係啦，因為佢喺下邊死曬都冇用嘅，喺下邊死曬咪塞咯。 係， 即係如果突然間有五億隻曱甴喺個渠度死嘅。毒死曬嘅，咁首先你毒死佢嘅毒藥，連埋嗰啲屍體咪塞喺個渠度咯，咁咪污染其他咯，所以佢係要吸翻走嘅。咁佢話咧，佢對住第一，佢著住嗰啲唔係叫蜜蜂噶嘛， 就係 樣污糟嘅啫。哇！嗰下爆出嚟嗰下，仲震撼過我坐喺廁所。你會記住，我廁所得兩三尺寬，我係轉住圈咁樣咁嚟噴，真係好刺激。佢仲刺激，佢淨係喺啲渠入邊咁樣噴。 系， 所以佢同我讲嗰时候，我话我明啊，因为我经历过。 不过嗰个惊曱甴，你由细都惊又大，但你越惊曱甴啲人咧，越有啲经历嘅。嗱，你细个玩气，你细个玩气枪，你有冇玩过一只未有 BB 弹之前嘅气枪？ 有，梗系有啦。 嗰啲系有顶帽，系啦，冇错。嗰阵时候有把叫9000啊，知唔知？ 系啊，我知好劲。 嗰阵时买把短9000嘅。咁咧，懶叻啦，冇嘢射，射咗又射唔到啊！咁、 嗯、 啊，見到只曱甴，哇，發達啦！屌、你，我買個新氣槍就走出嚟，咁 啊 兜嘢呢度照支咪咁近啦、 嗯， 實中啦啩， 撲 個啪一聲，我懶叻添，我專登揀個角度，唔會正面打住，咁斜斜地啪一聲，因為心諗你走得咁 Q 快嘅，冇理由快一粒子彈啩、一路都百思不得其解，咁啊跟住出街啦，著住鞋，跟住去廁所，經過塊鏡，見到我平時都好少照鏡嘅。第一经过镜咧，发觉个镜里面嘅我有少少唔同咗， 多咗啲曱甴。 咁啊，翻转头睇，扑街啊，啲土啊，哇，成个碎晒，黐晒落个面嗰度，哇，吓捻到我啊！嗰次真系系咁冲凉，成身痕。 我要答，我觉得你讲嗰、那个诶系咪个仓落杀虫剂佢逃亡去咗我嗰边咧？我怀疑系嘅， 嗯， 因为佢真系好大量啊， 系 啊。 好，又读下啲曱甴，好似都好多人有呢个 common 嘅经验。 小明坐火车德国曱甴细细只 ，Paul Michael 探长即刻谂起间曱甴机铺，哈哈 ，Om 四七好恐怖 ，M K 满鬼故园 ，Sharon M 啊唔系咁鬼故啊， 曱甴电影，啲曱甴帮个男主角追女仔，哈哈哈 ，German cockroaches are small ones， 小明坐火车好 ，L 恐怕。又好鬼好笑， 雲斗羅 Walt 員會唔會是廠噴咗殺蟲劑？啲夾夾就是個晚逃亡去你個倉。 應該唔係啊，因為啲炸油廠嗰啲咧， 首先咧 真係好乸炸 嘅。我唔排除有，但係佢真係儲到咁多先有得逃亡㗎。咁第二咧，雲斗羅嚟講咧，就真係雲斗羅，因為我要 keep 住擠啊，我 keep 住擠又要點？我要擠中嗰個火藥引位咧，我先會著住嗰條嘢甩落去隔離係咁噴，所以係好雲斗羅 feel 嘅。 喂，潘，你落咗腳啦？我朋友去咗英國玩，都有聽即係捧場啦。我今晚就冇講鬼故，講下啲舊嘢啊、舊電視啊咁啫。咁咯。喂，講起曱甴咧，真係其實自己拍翻到曱甴電影都得。喺香港 講翻氣槍曱甴呢個關係先。你頭先講嗰九千九蘑菇頭咧，其實我好細個已經揾一啲適合嘅釘咧， 我都試過 傷咗落去先。咁我用無數咁多方法去定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釘 點樣直咧？ 係啦，點樣直？譬如灌蠟啦，滴蠟落去啦，咁咪嗰支釘喺入邊都，因為佢咁樣噶嘛，會咁樣叫噶嘛。咁我入咗之後就灌蠟定咗個位，咁佢咪定啲咯，同埋會重啲啊個彈頭。跟住灌蠟唔得咧，就試過嗰啲瀝，即係燒焊啊，唔係燒焊，即係。辣焊電子 石 啊，係嗰啲石，咁啊要試過用嗰啲啦，係啦。唔知咧，我邊個方法 work 啲㗎啦？但係咧，因為只可以入一粒嘅啫嘛。咁你打嗰陣時咧，係成個釘住佢嘅。即係 我試過啊，但係唔係石曱甴咯。 以前啲屋咧，啲灰水咧，嗰、那個叫咩批檔好鬼厚㗎嘛， 吉住。 係啊，好厚先到石屎㗎嘛。嗰粒咁嘅釘咧，吉住只曱甴或者一啲。 哇！如果我嗰次用呢個方法就唔會爆啦。 Exactly， 如果你有粒釘，因為嗰粒釘咧係唔會嗱，如果你嗰個蘑菇頭咧，你成個撞落去咧，係核爆咁嗰只嘢，你明唔明？如果你 close up 用而家嗰啲微距鏡，就擺只曱甴對住個鏡頭咁近拍住佢，睇住佢爆，跟住仲要爆拍 high speed 佢點樣爆咧？係啦， 但係好似冇人拍爆曱甴喎。 冇啊，有得諗㗎，有得諗㗎。我試過拍六千格，唔係曱甴，係啲 BB 彈點樣打中啲嘢咧？但係其實 你用咩機啊？六千格 嗰陣時有部 cop 機，即係細嘅 Casio 嗰啲嘢。 哦，變咗長型。 係變咗長型，好 Q， 你都有買啊？但係我打燈打到 係啊， 兩支 RB 四 K 懟落去先至夠 用 先得㗎，懟到融咯。 我影日頭勉強㗎都係。 勉強黑曬㗎嘛？ 係啊。 唉，我真係頂佢肺，即係你講咩六千格？即係我打燈要打十幾萬嘅器材先都可以做到。 冇錯。喂，咁啊，譬如你讲曱甴，你细个咪玩蚁？蚁我就唔惊。 蚁我有玩。 你点玩啊？ 搵大嗱，搵个嗰啲玻璃罂啦，捉咗就摆落去，捉咗就摆落去山盖啦。又试过搵水浸啦，又试过搵酒浸啦。 我就搵放大镜嘅以前。 哦，搵放大镜用嗱、哦，都 追咗嚟正。 呢、這个系一定会试嘅，因为放大镜喺上翻学嘅时候，佢会讲一啲咩要买要用啦。 好普遍嘅文具。 好普遍嘅文具，咁其实文具有嘅所有嘢都会玩嘅。擦紙膠係捽溶， 同埋你記唔記得 拆翻公仔？ 同埋你記得舊時咧，不過你可能未飲過屈臣汽水，飲過未啊？ 一定飲過㗎， 因為你細咗幾年就冇㗎啦，因為好快執。咁咧屈臣特別多禮品嘅，即係 但係我有飲汽水有禮品， 揭開個蓋 掩， 屈臣最多第二就可樂啦，應該係或者維他咁樣。 唔係可樂以外嘅獎品嘅蓋掩啊，我係有嘅，但我唔知係咪叫。 咁咧佢曾經咧就好益智嘅，即係除咗浮床之外咧。佢有個咧，好似一啲而家你影相咪有啲塵筆嘅，好似筆咁樣嗰支，佢一樣樣嘅，但係咧個頭咧係有個透明嘅膠嘅，其實係一個顯微鏡嚟嘅，有冇玩過？咁啊透明嘅膠咩用嘅咧？就俾出邊啲光，即係等你唔使懟到黑咗咁樣。咁我以前咧專係咧， 好聰明啊嗰次 嘅。係啊，我專係咧捉啲蟻咧，揾個解刀分個絲啦，因為 有 三折㗎嘛。跟住喺嗰個嘢度睇咧， 唔係我幸福過你。我係有科研嗰、那個 高射機， 係啦，即係咁樣睇。 哦，嗰、那個顯微鏡係真嘅。 我有真嗰、那個， 但係我哋靠嗰啲嘅啫嘛，細個。 唔係，因為都係屋企啲親戚嘅。 哦，咁你又高級好多，你仲有塊玻璃片夾住。 係啊，係啊，你知唔知啊？我第一次用咧夾出咩落去咧？我睇咧，我都係唔明嘅。 点解全部都撇嘅？因为我好小学嘅时候咧，我自己谂办法去研究做 scientist 啊嘛，我要做 scientist 咁，跟住睇人哋系点，跟住我咪做啦。但系我做嘅方法就系一嘢夹咗佢啊嘛，咁我摆乌蝇啊、蚁啊、乜嘢都系乜都一夹咗两块玻璃，一摆上去一睇， 全部都变咗， 点解好抽象？啲嘢系乜嘢？ 血又唔系血，啲白色液体唔 够。嗱，我最中意睇蚊嘅，点解咧？我睇下佢有冇吸过我啲血，一夹落去咧就见到有冇血噶。如果佢冇吸过人血咧，夹落去咧，我就系睇到一撇嘢啫。嗰撇嘢系冇血嘅。但系如果佢譬如吸过我或者吸过其他屋企人血，我又捉到佢咧，佢又扑街啦！一夹出嚟就好多血嘅，因为我放大咗嚟睇啊嘛。嗰个画面就好血腥，好震撼嘅。 但系嗰阵所嗰个好处咧就活生生咯，即系你一吸住就走唔甩，喺里面周围兜 啊。你嗰个好处你讲得啱啦，因为你一耷落去佢系喺入边个世界啊嘛。但系你有冇试过佢向你行埋咧？ 我冇，上唔到嚟嘅。 因为你类似咁嘅嘢咧，我系有用过，但系系类似系唔系买翻嚟嘅，唔知执翻嚟定系发现嘅。咁我就吸，又系一个大啲，唔系一条管嘅，系一个大啲嘅，但系要咁样睇嘅。 原理都一样， 原理一样。咁又有一段白色胶嘅，咁我吸睇咧，嗰阵 OK 嘅，但系佢向我行喎、啊，你明唔明嗰个画面咧？系啊，好似恐怖片。你谂下，你嗰一刻系惊到咧，成个人缩。点解咧？喺嗰个视觉咧，佢系向我个脑入边行噶。 喂，同埋。蚁都几样衰喎， 好恐怖噶！ 佢咧个 嗰个前面嗰个 系啊个钳同埋身体咧有啲好粗嘅毛。 你有冇试过揿住搵啲胶纸咧，即系 弹 胶纸压住佢，跟住咧俾啲嘢佢夹啊？ 系冇， 我有噶，我搵啲 我俾嘢夹， 俾嘢试佢嗰个夹啊！ 我直头俾啲嘢食佢睇住佢食嘅， 唔系都有，但系我系试佢夹啊！即系譬如我用放大镜睇住佢咬我啊，系喺我个皮度咬到咩效果咧？即系。其实 以身试法 系啦，以身试法就揾只手指督 我冇你咁够胆， 睇住佢个夹咯。 系我以前又玩螳螂啦，玩草蜢。 我养过草蜢， 系 但系好笑啊！我 草蜢养唔到噶喎。 系啦，你听我讲，我住23楼，系竟然会有只草蜢喺我窗度。 系 咁，我运即 系可能系啲阿婶买餸嘅，走埋啲棵菜度嘅啫。 啊，你讲得啱咯。我其实谂咗成世人都谂唔到，点解会23楼？我住差唔多天台嘅，仲要搭 lift 嗰啲楼嚟嘅。边度会有个 佢又飞唔得咁高？ 系啦，草蜢边有咁高啊？咁但系我同佢生活咗好耐嘅，佢先至死嘅。我临佢临，我觉得佢就死，我放佢咧，我唔知佢走唔走得到啦。咁之后我放佢个窗个天台嗰度叫佢走。咁其实我又试过俾叶啊，试过俾乜嘢佢食咧，我唔知佢食乜啦。即系我冇办法令到 系佢喂唔到噶， 喂唔到噶，草蜢系冇得喂噶。 系有咁嘅，咦？喂，有咁嘅条。佢无端揿咗出去睇唔翻嗰版嘢添，唔紧要，你继续啊。 吓，你 哦出翻嚟应该。哎呀，屌 ！Facebook 我为咗个靓女牺牲咗我哋嘅 live 添。 Facebook 嘅朋友个 live 完 啊，唔系我继续噶， 系咩？继续紧噶？ 应该系，我估系，希望系。 咪睇一阵 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讲起个曱甴就去到气窗。气窗就去到呢个蟋蟀， 唔系呢个草蜢。 草蜢。 喂，细个玩昆虫玩炮虎，你玩过未啊？ 嗯， 炮虎你冇玩过？ 个名咁熟。 你唔系屋村仔应该未啊？以前咧 咩唔系屋村仔？我系唔系屋村仔？ 炮，因为炮虎。 但系你唔 讲九龙。 首先你唔好歧视我，唔系屋村仔。我喺湾仔街市，我紧桥大。 有冇炮虎？ 首先咧，我唔系唔想住屋村，我系冇屋村住啫。OK。 其实住屋村老实讲，坚好玩。 我觉得会开心过我住街市上面。 应该系嘅，我估都。 你要明白，我喺湾仔，咁我东南西北前后左右啦，向阿叉庙嗰边方向咧，就。好多唔同嘅色有色人种啦，咁佢哋又会中我嘅， 跟住点解咧？ 点解唔 排外啊？ 喂，大佬，你知我细个咩样啊？ 系咁系 查理斯王子个孙咁嘅样啊！大佬真系一离远隔已经俾人睇到好似有个鬼佬游客留低咗个细路咁噶，你明唔明啊？但系我一开口，我第一句我屌你 啊！得自己有， 系自己有，即系唔开口咧就话。中靓啊！我哋啲佢 葡萄啊嘛， 葡萄啦。咁但系其实我都系街市大啫嘛，即系河景桥嗰边。 系 咁，但系向山嗰边行咧，就即系嗰啲系开始有钱人啊嘛，即系 宝马山 吓，唔系宝马山，我住河景桥。河景桥 诶，上面系咩啊？跑马地， 跑马地啊，或者再另外嗰边啦，即 系 系啊，南乐道或者即系中西环嗰边。其实你四方八面好多，我四面不是人嘅，都冇一个我族群，冇一个族群叫 Max 噶嘛。 系。 冇㗎嘛嗰陣時 都有嘅， 山道士啦、啊， 山東西啦、 啊，咁啊，即係族群就冇咯，即係 冇族群，冇認同感。我有認識喺成個成長過程去到廿五歲前啦，有嘅，但係好少咯，係後屘先至多咗一兩個係大家都係 mix， 跟住大家就唔同背景。 咁女仔有冇咧 mix？ 有，但係 mix 其實唔一定係靚嘅，我話。係，我係識好多 mix 係好醜樣 嘅。 最經典有一個兄妹咧。細個一齊玩嘅，佢兩兄妹 男嘅似咯，你嘅似男 ？No， 唔係咁簡單。佢正同我講嗰陣時，大家都仲叫做小五小六咁，即係都識識地話想有女溝嗰啲咁。咁佢又話：，你又好啦。咁我話咩好啊？你係 mix 我係 mix， 你睇下我幾醜樣。 咁坦白嘅， 佢係唔係佢阿媽係菲律賓啊？ 啊 ，OK。 咁佢阿爸係最醜樣嗰啲鬼啊！ 即係星星王再加馬騮精 嗱，本身佢個阿爸亦都係啲鬼都有靚同唔靚噶嘛，鬼都有啲係真係醜樣到我唔識點形容噶嘛。即係你睇西片都有啲鞋角或者醜角或者專係做衰人嗰啲性格演員個樣，你即係你點諗佢身形都變到衰到我買邊嘅 cutting 都著唔到噶啦，佢咁樣嘅咁咁就係佢 exactly 就係阿爸阿媽都係極度唔靚咯。跟住係 mix 嘅，生出嚟，所以我話俾你聽 ，mix 係靚咧，其實你係搞錯咗一個問題。喺嗰個年代 ，mix 梗係靚啦，點解咧？因為最靚嘅人先會溝到最靚嗰個噶嘛。 哦，都係都有可能。 只不過係大家唔同種族啫嘛。嗱，第一代 mix 點出現咧？打仗嚟嗰啲，咁你即係皇帝都識得留種定唔留種啦、啊。即係我諗嗰啲如果一夜嚇諗住叫做咩奸殺民女嘅，佢都即係順手殺埋啦，都冇機會生啦。如果是玩下的他大家都不會長期 其實又不是的因為呢以我的灣仔經驗呢他水兵呢 化界嘛 他是找一些很 exotic 那些的 No 他找那些未必會生所以我就說不是個個 mix 是靚仔、但是我們見到那些會覺得說是靚仔那些是 自由戀 你看他靚他看你靚其實你看他靚就是你的民族的缺點他看你靚就是你調轉你的民族的缺點譬如很簡單 都很不幸的 中國人的女性去看一個鬼的咁可能會睇高大啲嘅、即係譬如骨架嗰樣嘢。 呢 四樣嘢撈出嚟已經就已經優生學啦。咁調返轉一個鬼佬睇返一個中國人嘅女人。 你皮膚好喎、 啊。哇你四十五歲喎成個廿零歲靚妹咁、因為嗰邊嘅四十五歲 ,sorry, 嗰邊嘅廿五歲已經成立 啦 五十歲咁㗎啦。咁變咗佢撈出嚟嘅 DNA 一定係好啲㗎、即係你唔同民族佢係睇到啲。 即係個優點突咗出嚟即係人類嘅人工進化都係 咁 即係矮我主要溝啲高嘅。 即係佢兩個鼻高生出嚟咪個鼻黐咗線咁樣勾出嚟咯，唔知點。即係有啲係咁好奇怪㗎嘛。鬼呢就好多我見呢佢哋歐美嗰啲咁撈嚟撈去嘅 mix 都係 mix 㗎，只不過西班牙 mix 英國、加拿大 mix 澳洲咁。喂，你話佢唔係好明顯嘅 mix， 但係其實你要記住，佢哋本身都係好遠的。 都類似。 但係咧，佢生出嚟嗰啲係唔靚㗎。係。但係邊啲 mix 係靚咧？中國人、越南、亞洲啦，亞洲裔嘅去 mix 白種人、金髮嗰啲就係最明顯靚㗎啦。邊啲最核突咧？唔靚嘅歐美人撈一個菲律賓或者個鼻哥窿向上嗰啲個面好圓嗰啲咧，哇！我見過真係好核突，好核突！嗰張所有引女嘅缺點集中曬一齊，啲皮膚你係灰色嘅，唔係黃，唔係啡， 不過遺傳好奇嘅， 唔係白，但係灰， 但係有機會靚嘅都，即係佢兩個。都不是太靚，但係佢哋本身佢再上一代隱藏嗰啲靚嘅都係 都有可能，但係通常都係奶嘢居多。咩鰂魚衝食宵夜嘛？ 係咁 我試過， 邊個嚟？ 你聽梳化瞓瞓下，發覺個身有啲嘢，就係、是、有隻大強喺我身上行緊。屌 啊！ 譬如 Michael， 我細個試過將隻曱甴六隻腳滴立。第二次翻去睇死咗，是糖用火烧米，是糖用透明胶袋捉乌蝇。 我哋都有。 小明坐火车试过响窗口收入嚟嘅衫，即刻着上身，一着好过 布仔 啲嘢。原来系带曱甴嚟。之后几次都有曱甴响衫，从此无将衫晾窗。What is zero？ 我有个朋友，当年喺 C D 铺有只大曱甴飞过去佢度。佢好驚，即刻隨手攞起隻 CD 撲走佢，結果佢為咗多謝隻 CD 救咗佢， 佢买咗嗰隻 CD， 隻 CD 好似系100Hz 嘅集锦碟。Oh. Actually， 我以前屋企附近有个大蜘蛛网， 好大个网， 有隻蜘蛛长期喺度。我成日捉啲草蜢抛入 喂佢， 见隻蜘蛛系咁用网包佢。Phil Michael message retracted。Cliff 凭鲫鱼充食宵夜嘛？ 好啊，飞嚟先啦。 泡芙自己上山捉。Sharon and Facebook 嗰边 live video interrupted。小明坐我火车，早几年唔知做乜，好多人养蚁，成日影相放响啲论坛讨论。 潮流啫。 后来热潮过咗，我屋企忽然好多蚁响窗口， 放咗出嚟 哦。繁殖得超快，激死我。我懷疑有人棄養，我最後會唔會樓上阿叔為著完走咗隻草蜢去你度？ 哦，係都有可能。 個 FD live 斷 咗。係啊，唔知點解會斷咗啊！真係吹咗。 唔係，好搞笑，棄養咩啊？棄養 啲蟻。 啲蟻，我想話，咁而家呢個社會呢、這個世界咁多冚家產，咪啲人棄養咗啲冚家產？ 唔係冚家產，練出嚟嘅。 啊，練出嚟嘅咩？唔係人養嘅咩？ 冇人養嘅。 有人養嘅。 冚家產有人養都冇人教啦。 冚家產嚟齊種樹。 喂，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喂，阿大金，假如你真係想去鲫鱼涌食饭呢，咪食宵夜呢，你而家可以打俾我㗎，因为呢 Facebook 嗰个唔知点解断咗。 咪食宵夜有好多好地方嘅。 係咪係啦，喂，咁啊，你打俾我啦，因为我电话而家唔使用。 昆虫。喂，首先呢，昆虫啊，我觉得迪立嚟真係算係虐待。因为我想起迪立就想起 SM 那些皮鞭，我想起他要扎住自己跟着迪他。 其实呢，我有一次自作自受的。我以前做音响学徒的时候呢，那有老细接了一架夜场要做工程，那很多条线要焊的。我焊嘢超渣的，焊到半夜一个人很眼瞓，突然间只曱甴走过。咁呢我就即刻 唔 係我搵住滴佢囉。滴佢话亦一拍呢成个汗石弹咗我大髀度。我而家就拉喺度，永远都记得佢嘅 架车。 呢啲架车害人中害己嘅呢啲。 我试过去一个帮一个老人家，佢将佢啲器材攞出嚟用咁啦。咁佢啲器材真係一掹出嚟呢係古代嗰啲嚟㗎。 咩器材 呀？喔。跟住即刻嗱臨 set up 咗，跟住影相咁啦。跟住呢砰砰砰砰十张到啦。你知嗰陣時嗰啲 flash 我哋係砰咁樣㗎嘛，好勁㗎嘛，跟住聞到有啲窿味，咁我好驚電線爆啊燒啊嗰啲嘢。走埋去睇，熄曬啲嘢掹開睇，原來呢佢個閃管係啲小強 地養喺度， 跟住呢 高熱即刻窿咗。 佢核爆喺入边嘣 嘅，系等于核爆喎。 其实等于核爆啊！佢突然间降嗰下咧，净一声窿咗咁啊！ 咁啊，讲昆虫，我最尾一次唔玩昆虫咧，我有后悔，又系 唔玩好后悔。 唔系玩完之后，哦、以后都唔玩啦，因为嗰阵时候我开始拍 video 啦。 系 咁啊，嗰啲好太阳灯嗰啲好飘热噶嘛。系咁，我啱租个新嘅单位做 office 啦，开张大吉啦。啊，点知有只曱甴。光顾，咁第一时间开灯查下佢啦，你仲唔扑街咁先？咁真系扑咗街啦，闻到，因为个地毡有个窿。嗰日之后我唉唔好搞啦，呢啲真系无谓杀。 我到而家我见到任何人类以外嘅嘢行入我屋企咧，其实我都尽量赶走佢先啦，赶唔到都系一夜。 其实你有冇谂过咧？啲cop circle 都系啲外星人。 系噶，都系咁噶咋。唔系啊，但系你知唔知讲开呢啲虐待昆虫啊？我以前听过一个，我觉得可信啦、啊、 吓， 个来源，因为佢都系识好多人嗰啲。咁啊，气功啊， 系气功嚟玩昆虫。 佢话有条友咧学得好好嘅， 系 天真 震死佢， 天资好好嘅，好后生嘅。咁啊，成日咧就要俾人睇自己有几多料。咁啊，揾个大碗，你知中国人嗰啲大碗啦。咁啊，摆两只手喺度，就摆啲草蜢啊、蟋蟀啊、曱甴啊，摆喺度。跟住咧， 发功 用气功震死佢。你好明显见到佢左右打噶，即系弹咁样就爆或者死。咁成日都做呢啲嘢。咁跟住佢好 冇理由 YouTube 冇喎呢啲。 冇啊，好耐噶啦。咁啊， 失传咗啦，即系 唔系失传，系嗰个人咧，其实冇耐就自己。內裏嗰個氣咧，搞死咗自己。其實佢就係死得好冤枉，就係因為佢成日表演呢啲嘢。咁啊，佢又冇好好去收，但係就成日做。咁即係我唔知係咩效果，因為我唔係親眼見到，都係佢敘述佢見過。 咁佢就話嗰個人就好後生就走咗。佢就係冇，即係佢話打出嚟係可以嘅，但係問題係你冇嘢喺度，你打唔到噶嘛。咁佢又唔係一張你打開櫃打得喐咁勁嘅嘢嚟噶嘛，即係唔係好似龍珠咁啊一張咁啊飛咗去。咁但係小動物佢嗰、那個佢都有個生命嘅磁場，咁佢可以同佢做到個好大嘅 effect， 譬如打爆佢、打死佢咁。佢就成日喺度打啲蟻啊、曱甴啊咁。咁啲人就覺得好勁，咁佢係好中意表演，跟住佢自己死咗咯。就係佢自己個氣又不停咁出，到有一日原來佢自己個嘢都回唔翻。 咁個死因係咩咧？如果驗屍， 咁當然冇驗屍啦。即係當然呢個係道聽途說聽翻嚟，但係我只不過覺得可信係因為嗰個人又唔係一啲需要即係氹古仔翻嚟嘅人，同埋佢都我知道佢係多經歷多路識嘅人嘅。咁啊嗰陣時唔知邊個又係練氣功嗰啲，佢哋又係嘅。咁我知道最誇張嗰個就係成日咁樣做出嚟就賴嘢咯。 哇！但係即係如果係西醫個角度咧，練氣功死嘅，佢係點死法？我真係好想知。 唔係佢係輸出過多。 我知輸即係衰竭啦。 衰竭即係自己打傷咗自己咯。其實即係不停咁出，但係又冇去收。 即係好似等於不停咁出嘢咁。 係啦，好似打飛機咁咯。即係可能咁樣出到死都唔出嘅。係啦，呼吸咯。 咁得意，我問下氣公司先。 可能係假都唔出奇嘅，但我細個聽咗好深刻。 唔係，即係可能真係死，可能真係整個昆蟲，但係有冇必然有關係呢？ 哦，未必，即係佢個人可能戰甲，咁啲昆蟲係投咩嗰啲咩 報仇 咁樣整單死都唔出奇。 昆蟲如果要報仇就慘咯，有幾多動物食昆蟲？ 首先咧，我哋其實相比起昆蟲咧，我哋個數量係少得好緊要。你要記住呢個世界咧。嗰啲山啊、泥啊、樹啊，真係做嘢嗰班就係昆蟲咯。係 啊， 呢、 啊 這個世界 所以 自然同昆蟲咧，嗰、那個和諧咧，同相比起我哋咧，我哋係撲街得好緊要。 唔係，所以人咧，即係太唔了解自己喺個地球嘅定位啫。 冇㗎，所以2001太空漫遊嗰啲係遲早㗎啦。個地球想趕走你班人好耐㗎啦，你都係太空。 所以成日話世界末日，其實世界唔會末日嘅，人末日。 地球唔會末日。 係人只不過其 資源都唔會末日。 但人其中一個好細 part 啫嘛。但只不過你破壞嗰個力量係好大咁解啫。但係建設嘅力量又唔好大喎，對大自然嚟講。 其实错啦，建设力量可以好大，不过我哋从来唔团结啦。 唔系啊，系 唔团结。 唔系你对地球，对地球系微不足道啊，除咗破坏之外。 嗱，你有冇睇早排有套戏，咪讲咩极端气候嘅？即系讲个世界，唉，唔得啦。 Inconvenient Truth 系啦， 而家有第二集喎，啱啱。 唔系嗰个系纪录讲嘢噶嘛？ 系。 我讲另外一套科幻片啊。 咩明日之后？ 唔系类似啦，类似啦，就讲极端天气变咗仲 哦，即系吴彦祖嗰度 系啦，有面祖 做远噶啦嗰度 做， 有冇上过画香港？ 有上画，我冇特别上画，即刻去睇。 哦 ，OK， 我真系狂睇戏嗰啲人。 系。 咁嗰个系咪讲十几廿个国家都一齐，因为呢个世界大镬啦，咁样 系 一定要团结啦。咁但系嗰句啦，团结又 hidden 咗，就一定系美国噶嘛。 系，因为美国拍噶嘛都系。 系，唔系佢都有讲噶，佢嗰个。嗰套戲其實個壞人就係美國啊嘛，就係美國個副總統定唔知邊個，就係 hidden 咗控制呢件事，寫啲 hack 落個 program 等佢變成 weapon， 搞到地球真係好大鑊。咁跟住咧就再一次救地球咧，就其實係靠美國嘅啫。跟住佢想 hidden 咗呢樣嘢，等啲人就廢咗呢個總統，就選佢個副總統上。咁 冇乜 noise 喎，但係呢套戲 其實 OK 嘅，呢套我覺得以一個娛樂片嚟講咧都幾得意嘅。同埋佢終於肯將一啲我哋即係比較中意軍事陰謀論啊、科研啊各樣嘢咧極端推嘅嘢咧寫曬出嚟。譬如話可唔可以用呢啲咁嘅 用黑嚟嘅製造災難啊？ 係啦，譬如其實佢冇講嘅，因為一定係你核爆。或者試地下爆，或者試乜 Q 大型嗰啲能量嘅test 咧，其實地球嗰個殼咧震翻咧，係另外一邊就會有火山爆發啦，tsunami 啦。 因為佢咁樣估好正常，因為咧逢親墨西哥地震就跟住到呢邊地震， 你查翻啦，全部就有 即係未必一定係對面。 即金仔試爆嘢，喂！佢爆地下爆，咁嗰邊又即係少。喂，美國爆幾多，中國爆幾多，佢唔講俾你聽喎。佢喺啲地方，咁但係之後你睇新聞， 因為我有裝嗰個地震警告系統嘅，一定係即係今日墨西哥，聽日就可能係印尼啊，即係一定係比較遠嘅地方，啲板塊嘅。 今時今日咧，人類就應該唔會有天災人禍殺得到人嘅，唔係冇天災，應該只有人禍嘅啫，因為。 天災都係因為人禍造成嘅啫， 因 為變曬啦嘛。 No， 佢個 point 係變，我唔講變，佢根本有人知噶嘛，佢唔話你知啫。 其實我又唔相信曬嘅， 佢唔疏散你啊， 因為冇技術之前，個地球都係翻天覆地噶啦，即係只 不 過而家多啲色彩啫嘛。 不嬲記錄都有呢啲天災，但係問題而家已經係記錄係可以預先知道。 但係你有冇諗過咧？成個辦科技都係假嘅。佢假就假，最後出咗口述咧，咁啊對家就以為你係真嘅時候。 你講扮科技， 即係扮科技，譬如我 announce 咗核係可以製造即係天氣武器嘅， 絕對 係咩人傳出嚟嘅？又係美國人傳啫嘛。咁佢就係、 是、哦，唔係就係美國，咁國際 唔係第一個出就一定係美國嘅，因為佢最熟啊嘛。咁、 嗯、 跟住咧，對家咧就估你有冇落啦。你因為點解 我唔認同啊？ 點解咁 ？OK 唔緊要。嗱，佢咁肯點解咁肯定咧？就因為咧，所有咧。啲人講大陸啲科技啊、啲軍事啊好勁咧，就必定係美國出先嘅，因為佢如果 唔係啊，你冇聽大陸佢自己入面吹嗰套話，佢個雷達系統係咩叫九斗啊定乜鬼啊？ 係， 你唔知噏咩啊？佢話總之係美國人都唔明白嘅咁啊。 唔係， 跟住咧出完呢單嘢之後咧，有好多人同我拗嘅喎，跟住就爆咗一單新聞，就係、是、中國有隻潛艇咧喺美國唔知邊個位咧、 嗯， 突然間自己彈咗上嚟， 嗯， 問路， 嗯， 喺邊度？但系咧喺大陆嗰边就话，你睇下我哋嘅潜艇入咗美国境内，佢都唔知啊！佢唔系人哋喺度跟住你睇住你荡失路。 唔系我意思，我意思就系咧，美国佢咁嘅反应咧，用行为心理学嚟睇咧，根本上咧佢咧就好想即系发布啲资料，大陆好劲，因为佢有军费可以又加嘛。 系军费互相即系共费嚟啫嘛。 系咪？佢全部都系因为咧对方咧有啲威胁咧，佢先有理由写 proposal 啊嘛。 嗱，我突然间 咁，所以美国特别信中国啲科技好劲。 我突然间弹咗个好好强烈嘅 message 咧。 系 你啱啱讲啊，我用行为心理学咁样分析。嗱，我其实听好多网台咧， 系 都估或者听好多人讲嘢啦，系唔系就系网台嘅？其实咧，我唔系科学家啦，你又唔系特别有咩咩啦，但系我哋成日喺。語化當中咧係、hidden 咗啲嘢。若然有一個人講，我用行為心理學講分析呢件事，咁首先咧就應該有一套嘢叫行為心理學啦，係、有嘅、或者冇啦，或者我哋字眼唔夠正確啦、或者唔夠 update 啦。但係如果要剖析得太辛苦咧，就我哋會好辛苦。但係聽嗰個咧，可能聽一句咧，佢話：，聽佢扮緊曬科學家咁。即係我意思係話，譬如話點解有時咁多拗撬咧，就係、是、我都想研究下點樣可以同人溝通講嘢。我唔係講英文啦，我唔係講好高深嘅嘢、我就係講廣東話啫。大家、都有咁多 misunderstood 嘅、即係有一刻可能有一百嘅人聽，或者將來有唔同嘅人聽嘅時候咧，聽到一句就覺得，誒、探長扮曬科學家，或者覺得阿鬼，誒、講嘢語無倫次咁。其實我都想表達件事啫。點解咁多拗撬咧？有陣時就係、是，喂，我又冇人教我哋可以講嘢， 唔係，其實主流嘅咧，我哋聽嗰啲陰謀論啊，嗰啲網台咧、全部都係 based on 幾個網站同埋嗰啲書， 抄英文 係啦，咁咧變咗咧，所有嘅資訊都係嚟自嗰啲三四手嘅資訊嚟嘅。 咪最好笑，人哋真係有 informed 件事，係有一個可能即係行為心理學家寫個報告，咁 OK， 佢哋聽翻嚟譯咗嚟，跟住可能雲海唔係第一個講啊，可能又或者再之前都有其他人講，跟住講完佢用廣東話聽咗。咁跟住好多依類咁嘅嘢咧，就標籤咗一啲獨特嘅字眼會出現。而跟住啲 follower 再聽、再聽、再聽，聽完再講咧，其實就真係會變咗。我覺得係會有啲問題。首先，你同我都應該冇讀過行為心理學。 唔係最慘，佢已經唔去諗嗰件事係咪真的。 但我哋咧已經係受影響咗，用咗呢啲字眼啦。而聽嗰啲人咧，有啲會冇 aware， 但有啲會好 aware，就會覺得。咩行為心理學啊？你就咁講佢嘅心態係乜咪得咯？即係佢唔係嬲你，但係會猛就係話：，誒、廣東話講到都亂曬，係咪先？都唔好講英文啊，大陸語言唔好講話國際溝通，我就咁人與人之間講傾下偈，入邊都有好多唔清晰嘅嘢，所以我覺得，唉、哎，點解黑白相咁正啫？喂，最白嗰一點，最黑嗰一點，將佢個構圖清晰化十一層以上咁樣去表達。哇，幾咁 清！咁呢樣嘢又唔同咁樣比較嘅，即係 我意思就係話， 講緊 我哋冇辦法喺語言好似睇作品咁樣拉得咁清啊。 唔係啊，問題就係咧，我覺得當大家都係信咗嗰一套嘢嘅時候咧，大家用同樣嘅語言嘅時候咧， 我唔係話有人會明你講乜， 成個世界好開心 啊，係啊。但係 咁，但係問題我而家就係反高潮啊嘛，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即係你全部啲嘢都係由美國度嚟嘅，咁就美國製造曬所有呢啲嘢出嚟。 咁於是乎，你咪諗下個動機係咩咯？佢未必講啲一定係真噶嘛。 唔係一定唔會係真啦，真唔講俾你聽啦。你淨係 如果係真嘅，我用自己攋嘢啫。 我用老蕭嗰、那個成日講嗰個咩話，即係嗰個嗰啲咩論咩論嗰啲啦，係總之同你鬥咁。佢有乜理由將啲真實 information 俾對方敵人嘅？梗係俾啲假噶啦、 嗯、 ，misinformation。 就算有真嘅，都要加啲假嘅。 唔係最好係咩咧？真嗰個咧就加少少嘢令佢唔信。 嗯， 假嗰啲咧。就加少少嘢令你信。 乜、嗯、最惨就系咧，中意听神秘学嗰啲人咧、 嗯， 就偏向嘅乜都信啊嘛，所以都几大镬。 其实最神秘就系啲钱啊， 同埋咧，啲人讲鬼又讲磁场喎、啊，咁磁场大家有几了解咧？系、嗯、咪磁场代表咩都做到咧？即系见鬼又系磁场。 哇！磁场、 這個。UFO 又系磁场，乜都系磁场。即系听嗰啲鬼故就听到你闷嘅。即係無論路虎搬兆聰嗰啲咧，嗰啲聽眾啊， 路虎我接受唔到。 佢全部都係因為解釋唔到講磁場啦。喂，講磁場 一回 咩事？ 路虎 係 咪信教嗰個啊？ 哦，係啊，係、 啊。哦，我接受唔到。 係。 信教唔好信鬼啦。 信教都要信鬼。 no， 信教唔好信 鬼噶嘛。 黐線嘅信教，你聖經淨係 講 鹹濕嘅啫。 唔係聖經講魔鬼。 聖經淨係講鹹濕。 喂，但係魔鬼又唔係佢講嗰啲鬼。 唔係，首先咧，我都係嗰句，你自己喺。 唔係，不如咁講啦，信教都要揾食嘅，大佬。 咁你唔好成日喺入面提你自己信教咯，唔該。 嗱，唔係佢有 agenda 嘅，因為咧， 我 就令到嗰啲人都有機會信埋教，咁咧聽咗我先，咁啊知道我個人咧就跟埋翻教會，咪、最好啦嘛。佢有佢嘅預算盤噶嘛。 我唔中意，我接受唔到呢啲。 係喂，咁啊，而家雲海都唔講呢啲啦，即係 雲海講好多嘢嘅 keep 住， 唔係佢而家佢而家就少講呢啲啦。因為咧，佢又曾經好深信、好迷信過。 嗯、 我最慘就係咧，我睇住佢，睇住大 嘅 啫。 係、啊， 係 啊，睇住噶。 睇住變嘅。 睇住十。 即係佢嗰班以前一齊好沉迷 UFO 啊嗰班人咧，佢憎咗佢啊。 係。 咁啊，令到咧憎咗佢，連嗰樣嘢都唔講埋啊。 唔係，因為佢 有 拗叫， 有少少情緒化。 雲海就完全相信，如果有 UFO 外星人，佢、一定係邪惡嘅。 係。 但係阿 Moon 啊，或者其他有啲咧，就係覺得係神嚟嘅。 唔係，我聽佢講法咧，就話有隻書展定唔知咩展咧。就揾咗佢出去講，咁就嗰次同飛碟會拗撬咧，就係話咧，因為咧飛碟會要唔知對有啲咩妥協，即係先至有個場嗰類 啦。哦，係啊，宗教嘢，唔係 政 府嘢啦，政治嘢啦。 咁跟住咧，佢就覺得嗰班人，哇！你哋唔係信 UFO 呢啲嘢， 你 唔係你 應該更加反呢個經濟啊！ 係你反見同埋靈靈性應該更加提升嘅。 點解會妥協呢啲位咧？係 啦，冇錯， 佢 因為咁樣反嘅。 都係，但係唔需要唔講嘅，只不過唔 咪就係咯，即 係 我就係覺得奇怪 咯。 係 啦，你啲即係你有幾個 friend 一齊打波，有幾個唔 friend 以後唔打波，咁你最多唔同佢打波啫，冇理由以後唔打波噶嘛。我都覺得好失望嘅，即係佢講佢旅遊，我只不過希望佢開心咯。即係我未必有機會喺度聽到，但係我係幾希望好人。 我希望快，我希望快得好翻， 快啲好翻啦。 因為佢咧，如果佢就算即係佢話就話封麥啫，如果假如身體冇事，一定開翻麥嘅，我相信。 封唔封麥咧？即係雲海封唔封麥咧？我唔擔心，因為係我哋損失嚟嘅啫。 唔係我哋損失，係 我哋損失，聽眾損失，同埋如果佢唔再做炸兩盒咧。都是香港人損失啫，嚇！但係我希望佢健康，我希望佢做多啲自己開心 嘅事先啦。我都同啲聽眾，即係或者網友講咧，我話即係你如果唯一令到阿雲海唔失望，就你都做埋炸兩盒咯。即係你見到唔妥啲嘢，你 好話唔好聽咧， 即係你唔好成日都要靠一個人啊嘛，大佬。 但係你要，如果你有聽雲海，你都知道其實佢都分析過係而家。冇 搞嘅， 冇得搞嘅，因為咧，你俾個電話揾到個部門，你全香港市民，唔係佢咪轉條線轉第二個咯，再轉跟住再佢咪有一次講話， 佢而家啲人 國安法 都得啊， 係啊，唔冇依個部門俾你問， 係啊， 直情就問到冇咯。 唔係咁，但係嗰啲嘅態度唔可以改變噶嘛，即係唔可以因為咁樣我哋又冇呢、這個呢種預備噶嘛。咁所以都係大家都唔好啞忍啦，你啞忍咪變咗嗰啲低端人口俾人講都冇聲出咯。 唔係低端人口係你連出聲都唔自 愿因為你長期都係咁樣， 喂，你知唔知 擁護緊嘅政府啊？ 我有時真係我夾喺中間，你見我個生活都高中下低乜都有㗎啦。喂，我都識好多人，你有啲人標籤話呢啲上曬岸或者地產商或者佢好有錢。喂，佢哋唔係突然間有錢，又唔係突然間咁。佢哋做咗好多嘢保護自己嘅，即係佢保護自己唔會變翻窮先啦。第一，第二佢保護自己唔會受其他嘢影響啦。即係你窮人，你都有個方法保護自己㗎。首先，你唔好飲酒咯，你唔好做咁多會 負擔好大嘅成本嘅嘢咯。喂，簡單衰啲講句，若然你冇做足準備，就唔該大肚啦。我識有啲朋友係做到閪冧咁咧，即係喺度呻窮。其實我話唔係喎。若然以你今日年纪咁后生，其实你唔穷噶咯，已经、只不过你真系完全冇计划噶啫，跟住生两件咁，你点啊？你咪焗穷咯。 喂，同埋差唔多啦。 Sharon Lam 呢度好多人虐待昆虫，恭喜大家长大冇变成变态佬，包括我自己。哈哈，Pearl Michael， 哈哈哈哈 ，Pearl Michael 人 做天劫 ，Mortis Zero Geostorm， 留 人生七日之内有地震，方向北。 男生你是測試還是怎樣的？ 等一下，你說七日之內有地震，方向是北面， 其實每天都有地震的、 出現的地震是過千次一年的嘛、還有不是幾多級、是它震的地方有沒有人、有沒有城市， 還有幾深的而已。 如果它震的地方即是在西伯利亞偏北咁樣震，你鬼知咩？ 震到我哋一粒咗冇事。 係啊，佢震到射條龍柱走出嚟都唔知啊，冇人。你唔好講睇天啦、你唔好講睇天文啦、個地球個地積表啊，你知唔知有幾多方圓嘅森林啊、草原啊、河流啊？我哋知嘅景點有幾多個啊？你噏咯，你咪睇翻個比例有幾多畝地。个地表有几多个面积，我哋其实知好 Q 晒。嗱，我有用呢个 app 啦，叫Quick Report。咁咧，其实一日平均到两三个地方有三级地震以上嘅。咁咧，至于六点几级嗰啲都冇新闻卖咧，就系头先阿鬼话斋啦。 系啦，冇人知冇城市。 喺呢个大西洋嘅中心，有个叫 Rick 嘅地方，我都唔知咩事。 我哋七成系水面嚟噶嘛。 系啦，咁有个地最近有个地方就系、五點幾級啦，就係、印尼嘅其中一個島。咁我哋可能又冇人住，或者死咗啲人，我哋都唔 care 咁樣咁解嘅啫。 我話俾你聽啊，成個世界點解環保 sell 極都 sell 唔到人真係去關注呢？因為你講緊極端天氣又好，你講緊好唔乾淨或者好毒，搞到所有嘢污染曬，佢完全冇人打動到佢一個即刻立即起行去做呢個信心咧。呢個咁嘅 message 咧，個原因就係、原来你讲咁多嘢，我都唔使听，我净系睇住维多利亚港嗰条水有冇升啫。若然一升咧，真系升几多啦？升一 cm 冇事啊。你试下升三尺，就出事噶啦。 出事啊！成个 三尺噶咋？ 成个西九嘅豪宅已经 玩完噶啦， 撑得停啦。 唔系呢个系钱嘅问题啫，但系问题系如果呢度升得三尺咧，咁就好多嘢吓，好大镬噶啦。咁但系。那些人就覺得如果是升得的我們都死定了、所以不如在死之前、未夠鐘之前盡量玩、那你又生仔、我真的問過他，他不支持環保的，你明白嗎？他不支持環保、他只是覺得我做事是戇鳩的曾經、跟著我告訴他，那你又生仔，你的仔是不是叫他淹了不要再生仔、如果你的仔 他有他自己想的，就想 你的仔都很有機會見到、極端天氣，就是好像那部戲那樣的其實都唔使啦，你而家都見到啦，即係冬天係熱嘅。 你睇 New York 咪知咯，四廿幾度，負四廿度嘅有一年。 係啊，係啊， 黐線。 係好快就玩完㗎啦嘛，同埋而家係突然間臨融之前咪特別凍嘅，融冰係最凍㗎嘛。咁你呢個效果你就可以明白，當冰川啲冰融曬咧，啲水係只會過多嘅啫。除非你個地球呢個圓形入邊有地方可以收埋。 仲有永凍層嘅細菌咧，走咗出嚟你醃唔到喎。 其實呢個我唔擔心，點解咧？因为那个真是天意来的，如果真的有些这样的东西可以发展到，还有不用永冻层，本身细菌都大 Q 把更新。 哦， 有啊，接埋佢啊，去食。 他都是揸紧车。 哦，他又揸车啊？ 系，一齐。 他翻紧过嚟添啊？ 喂，喺楼下，你嚟到楼下打俾我，差不多了，我哋都。 我都是揸车，你又是揸车。 系。 咁啊，佢仲要喺九龙翻过嚟啊！我谂住过九龙食嘅， 喺边度？ 梗系油麻地啊，嗰啲果栏啊，嗰啲食街边嗰啲。 哦 ，OK， 咁啊嚟咗先决定啊， 嚟到先决定， 或者去翻西环得。 西环咯，西环都得。 喂，有冇宵夜嘅听众啊？住喺西环。 喂，有冇人有兴趣一齐食宵夜啊？ 系咯， 港岛区一流啊。 不过佢哋唔出街嘅啦。 唔出街？ 我估，因为好多都翻工。 唉，其实翻工真系好卵惨。 系啊。我都好多年冇翻工， 但有時候我哋做 job 又做 job 嘅慘嘅。 唔係，我哋做 job 慘嘅，你翻工啦。但 其實我哋 翻工有得放工啊，我哋做 job 做完為止。 不過我哋自己決定嘅。 係，你可以 自己揀。 你可以炒咗個客嘅職場。 唔係，即係我哋選擇唔翻工，就因為中意就第啲生活咁解啫。 唔係，我都話，就算你做緊好辛苦咧，你都可以突然間彈起身鬼上身，我都唔想做啦，咁都得嘅。 係。 但係不過 你點解呢度咁得意嘅？啲又 high 又 show 嘅點解？ 咩點解？即係有啲 message 可以 high 咗佢啊？ 我冇叫佢 high 啊，但係唔知 high 咗。 但係點解有 show 殺身多就會早死？係㗎，我都覺得可能係㗎。 我又唔信喎呢啲。 可能啫，我冇話一定 係。唔係即係我你可能信，但我就唔信咯。 唔係我唔係信，我話可能好可能 係 啫。 其實我覺得直頭唔可能添啊，即係冇關係啊。原因就係、是。个物理世界系冇仁慈呢样嘢嘅， 冇，我绝对 咁。所以咧，杀身多可能因为佢嘅 只有效率， 系啊， 喺呢个宇宙 咁，所以咧 只有效率。 人咧，人咧唔系要他律，要自己做得好嘅， 唔 系 系 有自律嘅。咁所以咧，相信有报应咧，全部都系想他律嘅啫。我认为啊，即系可能我咁样讲，对某啲人嚟讲， 唔系佢咁样讲咧，佢 sell 呢一套咧， 咪就系他律咯， 系希望。多嗱，因为嗰个系宗教嘢嚟啦，咁、我大概估到历史入边其实 sell 宗教嘅好人啦、有坏人嘅，咁好人嗰啲 sell 宗教咧就希望多人自律啫、越多人自律就越和谐啦。 唔系，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消极嘅谂法嚟嘅。 啊，太消极啦！ 你不如 train 到人哋会自律嘅，个世界咪仲好？ 唔系，其实系应该咁讲，佢第一步咧系冇本事 sell 到或者教育到自律嘅好处。 咁咪消极咯？ 唔系消极，系低能。但系咧，喺嗰個年代咧，你諗下，可能連紙筆墨都未有，佢即係冇得廣傳噶嘛。廣傳啊，最快方法就係用啲最簡單民間鬼故啊、笑話啊，用。 我死咗之後點 啊？ 阿嫲 講俾孫啊。 任何宗教都係咁噶啦，都嚇鬼啊！ 來了同嗰個，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童話故事，都係喺民間裏邊流傳個價值，就係話佢 hidden 咗一啲 message， 啲 message 就再嚇鬼你，就引導你去。好嗰边，希望 嗱、首先讲宗教有少敏感，你讲翻 咩少少敏感啊，净严重敏感啊，你知唔知敏感啊？因为入边牵涉到低能同极端低能， 系 一拗咧就会其实就穿洋相嘅。 唔系咁你讲翻外星人啦， 讲、外星人 霍金。佢斬釘截鐵話你唔係撚嘢佢， 唔係撚嘢外星人， 佢一定係掠食噶。咁但係阿 Moon 嗰啲 friend 咧。即係講緊七姊妹星人啊，講緊大國星人啊嗰啲咧，佢覺得哇係嚟幫你嘅、哦，咁、我梗係唔會信佢嚟幫你啦，因為即係人類或者嗰種 human being 或者生物，佢、一定係為咗生存而繼續生存噶嘛，即係繼續、令到自己繼續繁殖噶嘛。 唔係日嗱， 咁佢唔掠奪， 有兩邊都低能，點解咧？因为两边讲紧其实都系想象同相信啫嘛。 唔系，其实霍金唔低能噶。 唔系，两边低能嘅意思就系，因为霍金讲漏一句，万一有一个嘛，即系唔系佢系人哋听漏佢有讲嘅，系万一有一个佢系坏嘅，就好似你嗰阵时红番对白鬼咁。 白鬼去到红番嘅时候。 红番嗰咁，即系你会系死得好惨嘅。佢只不过系讲紧万一有一个系啫，你已经系可以死得好惨。你记住佢嘅科技系。超幾多？即係呢個提示係好 mile， 即係好 mile， 即係冇乜嘢。 同埋好必然性添。 係啦，好必然嘅。 你 科學家講嘢唔特別嘅，你要記住真正科學 嘅。喂，同埋佢哋走啦，人生下先經啦，好複雜。 翻工真係好難慘，聽見你句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品慘。Louis 零零七九唔殺生唔代表係好人。Louis 零零七九素食去到偏激都係有問題。 喂，冇錯。 講到呢啲咧， 最興就係 就真 係 要出翻一個另外一集。就揾啲啱嘅人嚟講啦， 唔好揾我啦，我 因為揾佢咧 嘥氣啊，揾我 咁佢就會又低能又剩咧，即係我唔覺得低能先啦，我覺得即係一個方法，我只不過覺得係消極啫。 你講邊啲？ 即係譬如要逼人哋他律嗰啲咯，又或者 sell 他律咯，即係話哇你啊殺身多啊會死嘅。 最好梗係由根基最正式嗰樣嘢。自律有幾好？你講俾佢聽，而佢選擇自律啦，因為你創造一個好人，你都希望佢係自愿做一個好人啊嘛。 冇錯。 如果你強迫呃一個壞嘅人，佢係本性係就係想加 努力 嘅。 你點咗一世， 你點咗一世去做好人，到到有一日佢真係七老八十，佢就奸個十二歲靚妹。點解？因為佢發覺佢醒咗啊嘛。咁你咪少咗個機會，佢喺世時偷針嗰陣時殺死佢咯。因為佢有偷針，佢大時偷金，佢細嗰時你可以改啊嘛。 即係源頭減廢同埋你要收垃圾費呢兩種，因為卡 你 個字。 所以我唔係同你有反方面。 我同你 系冇， 绝对正常支持你嘅。只不过我话点解我话阿 Moon 嗰边同阿支持阿科学家嗰边讲嘅，两边都低能咧，就系话两边都嗱，首先咧佢系讲紧得一种，好似讲到得一种福外星人咁。 唔系好多，二百七十几种啊。 唔止啦，首先系你讲紧你估啫嘛，或者你好肯定系事实都好啦，咁都仲有其他噶嘛，咁你唔排你系咪肯定冇啊？ 嗯、 你明唔明啊？呢个系永远拗唔到嘅嘢，拗嚟做乜啫？ 系， 同埋好又好，唔好又好，咁佢冇牵涉我哋喎、啊。而家、嗯、你话有，咁你都要，我都想知道有，我都想相信有，我最好唔该有添、嗯。因为我真系唔想再用钱同石油啦。 系， 因为呢两样嘢都好明显系邪恶噶啦，即系唔需要嘅。如果有咁高科技，嗯、钱同石油系完全唔需要。 呢 个 系灵性嘅问题噶啦。科技以外，唔系因为人嘅灵性提高就自然好唔需要呢啲嘢，冇呢啲束缚噶啦嘛。人就系个灵性低，所以成日都要追逐呢啲嘢。 所以你讲句，如果冇咗钱呢样嘢咧，你系冇人会翻工嘅。 唔系呢个就系当权者中意 嘅 啫嘛。唔系你话有文，因为已经文明咗食白粉，有文明之后边会放弃翻先？唔会噶啦嘛。 如果全部工作你行出去，金融财进到医生到当差到。廉房汤师全部都一万蚊个月嘅、 嗯 啊、你有冇人去汤师啊？ 嗯， 真系冇噶。 系，咁你就系所以要 有冇人炒股票啊？梗系冇啦，睇到啲数眼都麻麻啦。 所以 变 翻资本主义咯。 系啦，梗系个个都系扫街啦。 呢啲咁高层次下先倾啦，讲声再见先啦， 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